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8年9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09分、啊啊、今晚呢除了小弟神区之外呢就还有兴旺陈两次、啊、兴旺陈 没见了、 啊、是啦、啊、即是都即是整个月没见你、啊、继续呢有几 两句都有、啊、 跟大家呢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是81912047 81912047 130条线等大家电话的啦，希望大家就要踊跃啲位啊！今晚咧，哇，系喂，啱啱开始咗播完音乐，得500几位益友，都可以话系高急噶啦啊！咁希望大家咧帮手，就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啊，将我哋咧个节目咧分享出去，俾多啲嘅益友睇到。因为咧，依家 Facebook 咧不断咁样打压咧，就将我哋嗰、那个即系压缩啊，将我哋嗰、那个。觸及率，咁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反壓縮咧就點咧就幫我哋 share 出去咧就得噶啦嚇，錢就唔使俾我哋噶啦嚇，錢就捐俾啲有需要嘅義士 ，OK 嚇、啊，好啦，咁啊今晚就節目內容非常之豐富啦，咪因為經過咗 掌門人啊嘛， 俾你本周 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唉、哎，本集节目奖金奖品非常丰富，唉、哎，真系嗱，咩先？嗱，咩先讲呢啲咁嘅嘢之前咧，嗱，我想考下你一样嘢，兴旺陈， 唔系考我嘅。 咁啊，今日就9月29号啊，系咪啊？ 系啊。 咁啊，即系过两日有咩日子啊？考下你啦。 放假。 咩？唔系放假，放假仲有咧。 玉敏生日放假。 系啦、啊，冇错。啊！真系呢个真系兴旺陈就醒目啦啊！真系冇错啦，就系玉敏嘅生日，咁我咧响处咧预祝玉敏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吓、啊，生活愉快。 冇啲麻烦嘢缠绕住啦咩？ 嗰啲就速速退散啦。 念经咁嘅啫。 唔系嗰啲咁嘅，即系无谓人速速退散系嘛？咁啊，即系大家就。吓、啊，10月1号啊，系郁敏嘅生日，系吓、啊，祝佢生日快乐。好啦，咁我哋嗱，电话号码记得咯，81912047咯，吓、啊，打电话嚟噶咯，可以，咁、啊、就一阵间稍后时间咧，我哋亦都系会联络咧，就系、是、一位将军澳嘅地区工作嘅人士咧，系会上嚟，咁就讲咩咧？就讲下佢哋点样啊，俾呢个泛民嘅大台咧。是迫害的，即是民主党啊，咁佢哋咧就俾人迫害。咁我觉得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公共嘅平台咧，都系即系需要咧俾啲时间呢啲嘅地区人士咧，即系俾佢有一个申诉嘅空间。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基本上冇人帮佢讲嘅 ，D100 又唔会讲啦，系咪？屌你苹果日报又唔会报啦，咁啊得埋 踩两脚算好啦呢啲。 唔系，即系反而咧。即係非常之諷刺嘅一樣嘢係咩咧？就《文匯報》嗰網以政事嘅專欄咧，都有報導。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哋咁樣做地區工作嚇、啊，即係做咗咁耐，又但係又喺你知啊。其實我哋處理好多呢啲個案啦，係咪嚇？即係有啲地區人士勤勤懇懇咁做咗好耐，突然之間泛民話掟條友來空降，咁啊要逼你讓路，咁即係實在我哋都。即係做過啲類似嘅個案都唔少啦，咁啊即係所以多一單都唔多啦。一陣間我哋會邀請佢上嚟嚇、啊，即係講講，而且佢嗰個情況都係相當之複雜同埋好霸道嘅。一陣間我哋會聽佢電話啦。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一開始就咪啦，講呢一個嘅劉小麗之前咧，咁我哋就要。即系讲系一个叫法盲啦，系咪？ 又有咧，我改咯，我喺度留言啊， 或者呢条友系唔识嘢，咁啊，即系亦都系令到郁敏都非常之嬲啦。呢、這个人系咪？即系话佢系白痴仔，咁我觉得呢个都系 fair comment，fair comment 嚟真系。咁啊，话说 痴啊嘛，你哋嗱 有个 呢个刑事案，你叫个人上诉。 唔系你，依家咧，我哋就将嗰个图片咧摆出嚟俾大家睇睇先吓 ，OK？ 咁啊，话说咧，有一个嘅深水埗嘅区议员啦，就叫袁海文 ，OK？ 吓，呢个同领展高层饮酒食饭， 系呢个同领展好捻熟嘅，呢个扑街又 OK？ 民主党嘅袁海文，咁佢就系、是。 亦都系一六年嘅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咧，跟过即系掹过阿黄碧云嘅三尾咧，就去参选嘅吓。咁呢条友咧吓， 群脚仔啊， 都可以咁讲啦，系咪？呢条友就点咧？即系早几日咧就 share 咗 CY 嗰个Facebook 嘅 status， 即系你睇呢啲乜撚嘢人嚟啊！屌你老母，你可以 cap 图噶嘛？屌你老味，真系抵唔得噶吓，就要帮阿 CY 咧去即系将佢嗰个触及率，即系嗰个 reach 咧系增加提升。咁佢就 share CY 啲嘢啦，好啦。咁佢讲乜撚嘢咧？佢睇完梁振英嘅回应咧，就完全咧显示佢系欺善怕恶。咁唔知系即系欺边个善怕边个恶咧吓？阿袁海文，跟住佢话咧。咩行李门咩就司法复核成功咧，就不停向呢个吴敏仪再三挑机，掟杯案被成功上诉咧，就唔敢向玉敏咧追落去。咩不论系再上诉抑或系公开挑机都唔敢。咁即系你话玉敏系恶啊？呢个吴敏仪就善啊？喂，其实吴敏仪都系职工盟噶喎，吓，即系冇人知呢样嘢系吓。咁即系 同埋嗰个佢上诉案系成功，即系法庭宣判咗呢一日都冇，佢就可以出呢个 post 啦嘛。 唔系佢根本上系 一日啦嘛。 唔系所以郁文咪喺节目嗰度讲咯，根本泛民呢班咪卵样就好，即系根本上想去坐监，仲即系嗰个期望值咧，仲超越建制派嗱。所以咧，郁文嗰个 comment 系咩咧？佢就话白痴仔袁海文可以提出上诉嘅咧，就系 DOJ 即系律政司啦，就是、七头嚟嘅呢个袁海文系。咁佢话咧就叫梁匪振英向黄毓民正面追落去都讲得出，原来泛民打压议会抗争者，寻求司法救济比建制派更凶狠。咁 hashtag 咧就系白鸽党有咁嘅垃圾咧，就不忘党冇天理。哇！咁我觉得佢讲呢个真系 fair comment， 系咪啊？ 白鸽党呢个咁嘅垃圾啊嘛！ 喂，你袁海文呢啲乜捻嘢人啫？喂，大佬吓，即系要政府咧？去喂，其实佢仲屌咁拆捻过呢一个梁美芬嘅，梁美芬都起码知道系要政府去提出呢一个上诉啦，而唔系 CY 本人啦，系咪？咁佢又唔捻知嘅。 梁美芬都挂住个名系咩啊嘛？咁法律系副教授啊。 咁但系佢嗰个，即系话俾你听，佢个期望系同梁美芬系一致啊，都系想上诉啊嘛，都系想坐死郁文啫嘛。即系呢啲话系几捻扑街嘅人啦，所以你根本成个泛民呢啲咁嘅捻样，咩陈建文嗰啲又系。喂，陈建文，你嗰啲乜捻嘢人啫？喂，郁文记得啦，2016年9月5日呢个捻样啱乜捻嘢啊？佢郁文落选咧就开心过 CY 落台嘛，记得啦，系嘛？当阵时真正拍手掌，即系郁文落选嗰个唔系清正啊，而系呢一个咁嘅陈淑庄啊，记得啦，呢啲系咪？喂，依家 用中三子之一陈建文，咁又占咩啊？嗰日放催泪弹之后跪求，即系真系跪喺度叫人离开嘅陈淑庄啊！ 吓。喂，跟住呢个袁海文，喂就郁文咧上诉成功嘅时候，司法抗争成功嘅时候，喂又话要求上诉，喂屌你谂乜呢啲咁嘅捻人，喂你咁憎郁文做咩啫？即系纯粹因为郁文踢爆你班捻样正棍嘅真面目啫嘛，撕破你哋话吓， 我好理解点解佢咁憎，因为郁文打破人饭碗啊嘛。 咁但系喂咁。你唔系做啲贱嘢出嚟，点会俾人打破个饭碗啫？喂，你同领展咁捻熟，你叫领展文好过啦，袁海文啱唔啱啊？喂，真系呢啲系真系垃圾之中嘅垃圾嘛？呢啲咁嘅袁海文系，同埋你根本上连最基本嗰啲，即系法盲嚟啊！即系你法律 A B C 都唔识，就问下李柱铭先啦，系嘛？ 李柱铭见都唔知咩肚嘅添，见到佢啲咁嘅， 可能锡捻住佢啦。李柱铭都系民主党到依家都未退啊，系嘛？唔使尊重噶呢啲人嘥气啦！你屌你咁捻个吉屎退捻咗党佢先啦，讲嘢真系学下广东话真系唱衰咗香港六年。啊，即系最叻就系美国听证会，因为有咩做啫佢？ 系啊，我唔明点解佢哋即系讲翻转头啦，即系民主党啲人特别系佢会闹陈浩天话咩叫佢取消香港关系法噶。 喂，咁你嗰阵时李柱铭成日日去美国嗰度唱衰香港啦，喺个国会个听证会嗰度，啱唔啱？你自己即系根本上咧，成个政坛都话俾佢都系一捻样嘅，所有呢啲咁嘅政棍都系自己做就得，人哋做就唔捻得，包括你泛民又系咁，叶青城又系咁，一捻样嘅啫。屌你咪叶青城都系咁嘅啫，自己上 TVB 访问咧。就大條道理咧，就要入屋，就可以咧宣傳自己的理念。冚家產人哋上咧就通匪通敵，一撚樣嘅啫。 屌你咩黄于桥啲咩咁撚样吓，人哋 share HK 零一就话人哋呢个分享绯媒吓，助纣为虐。你老母人哋话邀请 HK 零一邀请你去访问咧，你扑街咁扑到咁去，屌你咩全撚波一样啊吓！讲完啦，嗱我唔会嘅，因为佢唔会揾我访问啦，第一系咪？所以我唔会出呢啲错误嘅，呢啲系好好 fatal， 但系系好基本嘅错误嚟嘅吓，但系致命嘅，即系你系好。不一致嘛，嗰啲嘢系，屌咩真系飘飘嚟飘去嘅立场系。 喂，呢个热青石仲好少啦，嗰阵时又话即系唔可以 share 苹果日报啊。呢个郑松泰当选第一句说话就系 佢要打到肥佬嚟嘛，打到苹果日报嘛。咁你而家打到咗未啊？啱啱啊，所以 你咪打到你助纣佢啊，呢啲咩热青石。 所以呢班咪真系政棍之中嘅政棍咯。嗱，苹果日报唔会访问我喎，系咪先？屌你老尾，就佢访问我，我都唔会去。可以同大家讲，佢访问我，我都唔会去。 文汇报访问你会唔会？ 会。屌你老尾，文汇报有乜问题啫？嗱，我只系想讲，嗱，文汇报可能有啲嘅内容咧，当然大家系唔会同意啦。呢、這个我好理解啊。但系 佢 讲 立场系 唔系？但系佢 件事，但系佢系客观啊嘛。 嗱，你要留意佢政情与网议同埋网议政事嗰啲专栏咧，即系嗰版系真系非常之中立、客观、理性，同埋咧系好全面咁样咧去报道咗整个嘅无论系本土派或者系泛民之间啊嗰啲嘅嘢。喂，佢而且系咧 call 晒边一个讲边一句，连啲益友留言咧，佢都系照 call 嘅，系俾翻 credit 嘅。 你打错字，佢仲要帮你， 系佢帮你括翻话俾你听。嗱，所以咧呢、這个文汇报咧嗰、那个文化水准咧就真系好高嘅，你系可以学到边啲错别字添嘅。嗱，呢啲第二啲报纸唔得啦，唔系擦佢鞋噶，呢啲系事实，是其是非其非。就算我对住刘小丽，我一样系用是其是非其非嘅态度，但佢就唔系。一阵间讲系嘛，所以我就希望袁海文呢啲咁嘅卵样就收皮咯，真系阿长毛话斋，你唔卵识就唔好讲啦，系咪？连边个要提出上诉嘅都唔卵知吓。 咁呢个袁海文都好有问题啦，佢年头嗰阵买 咧 姚松炎， 我想话俾佢听咧， 嗰次选举嘅 九龙城咧就唔卵轮到你噶啦，九龙西 OK， 九龙城区议会咧。就会力捧呢个咧吴思乐，我收到情报啦，已经系咪？就会力捧吴思乐。吴思乐无论佢是否当选九龙城区议会嘅区议员嗰个议席咧，都好咧，都好大机会咧，系接替黄碧云成为咧，即系呢一个立法会议员嘅啦，会参选嘅，就唔捻轮到你袁海文嘅。OK， 论资排辈点排咧？咁你怪你老豆唔系政坛元老啦，系嘛？啊、就排不到你的，所以这件事也是告诫那些所谓的本土派那些笨柒政棍小政棍大小政棍、啊、我不认识、啊、好像现在的政治难民一样、啊、我不怕得罪人的，怕什么呢？因为、啊、现在讲刘小丽之前我都不介意，你要讲这件事才讲刘小丽。现在呢、啊、我们都发现到观察到有很多呢之前是号称自己是本土派的人啦、啊，即系尤其是系即系要选举选举嗰啲人啊。咁因为本土派，你知嗰个选举之路咧， 仲要做完咗你嗰啲人 吓，系啦，嗰啲人啦、啊、吓，即系总之系政棍啦、啊。因为本土派选举之路咧，基本上去到2018年已经咧此路不通啦，尽头啦，去到玩完啦，因为咧就冇得入闸嘅。嗱，呢个大家都好清晰啦，系咪？好啦。咁呢班友又唔想转工、哦，又想即系做继续做政棍、哦，咁点咧？就排住队翻泛民啦，不停用各种各样嘅名义，系嘛大和解啦，针对共同嘅敌人啦，各样各种各样都有，就想排队翻泛民。我想告诫呢班友，你唔好谂住咧翻泛民，你有运行。泛民系统里面大把僆仔啊，屌你老母喺度排住队等住上位啊！排捻到都变中坑都未捻上到，几阵时轮到你班柒头皮啊？ 胡志伟五万欧先上到位，佢都叫做新世代噶。 泛民里边嗰啲人啊，喂有几多啊？系等啊等到即系变中坑啊，都未上到位。好啦，佢会唔会信任一班呢啲咁嘅黐头芒飞来猛咧？喂，你黐埋去嘅啫。喂，佢连内部等紧上位嗰啲，佢都唔确定佢会唔会有朝一日叛变。你睇下范国威呢啲就知啦，系咪啊？大把人啦，系咪啊？大部 又准备有啲话好似民主党啊嗰啲系咪？新界东有啲又准备退党啦。好啦，连佢自己内部啊培养出嚟嘅人啊，或者喺佢内部捧上位嘅人啊，都唔确定佢会唔会有朝一日叛变，佢会唔会捧你咧？请问呢班人喺度做紧咩咧？咪大家看在眼里咧，系即系其实知道发生咩事，又有留意嗰啲益友系吓。我啊劝佢哋唔好咁谂笨捻柒咯，可以话俾呢啲人听咧。俾你黐到过去又点啊？到最后咧，你都系混吉嘅咋，都系冇你份嘅咋吓，唔好发梦啦！我劝喻呢班友，最好系咩咧？转工啦！我都建议佢，我讲过好多次嘅，其实喺度系嘛，唔好出卖你自己嗰个灵魂，黐翻去泛民啦！我觉得系吓，即系你见到噶好多呢啲人嘅系吓，即系我讲紧嗰啲系即系。即系你其实张秀贤咪系一个例子咯，陈泽涛呢啲咪系一个例子咯，咁啊大家知道我讲乜啦，系嘛？呢啲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本咩土派啫仲吓？唔系你本身泛民出身走去做地区工作嗰啲，我反而冇咁反感嘅，唔会反感嘅其实系，咁你咪照做咯，关我咩事啫？系咪先？你系照喺个地区嗰度做事。实事求是， 我扭嚟扭去啊！ 系啦，咁你唔好喺度扮本土，你因为你呢有一班人。起朵我都唔怕讲粗俗啲，你起朵系靠咩嘢成名先？你靠本土派嘛？屌你老味，起捻咗朵就挟持住你自己喺本土派累积翻嚟嗰啲嘅明星系嘛？嗰啲嘅人物，屌你老味一鸠个唔该，翻翻泛民吓呢啲咁嘅捻人，我唔捻追击你，我唔捻屌鸠你。 喂，有啲咩噶嘛？ 其实唔止我哋嘅，包括阿亨利啊，包括阿郑国俊啊，好多人都喺度即系。夹实监察住呢班友嘅系，咁我觉得系，但系我觉得所有益友 都唔使揾食嗰啲咧，就唔怕同佢反面啊嘛啲 吓，真系唔怕同佢反面嘅。其实唔系唔使揾食，每一个人都要揾食，但系即系唔使靠呢啲咁嘅社运圈啊，唔使靠呢啲咁嘅政治界揾食嘅，屌你老母一定夹实你噶啦，真系好肉酸啊！呢班人系吓， 即系最好笑系王俊杰啫嘛，佢嗰阵时退联就系谂住同呢个学联系统嘅反面，之后。向呢个香港众志示好啊！ 哦，咁呢个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咪一阵间又讲啊！我未 讲啊， 我知你未讲，咁你讲，我唔加，我唔加把嘴。咪一阵又话我私怨，冚家铲，我对呢班卵样边度有私怨啫？关我卵事咩？大卵班人唔撑我啦，我唔好屌晒咁多人，啱唔啱啊？喂，我批评你啊，我系咪有所本先？我一定系有所本先至去讲呢样嘢噶嘛？唔好成日话我私怨，屌你老母，有乜卵嘢私怨啫？个私怨系点样嚟咧？就是、我屌柒咗嗰条友，佢又嬲鸠咗我，呢啲先系叫私怨，而唔系我批评你系源于私怨。我同你系冇私怨，又冇利益冲突嘅，关我卵事咩？系咪先？即系冇乜嘢都揦埋咧，就将个私怨塞落嚟咧，就当填塞咗嗰个籍口，就推搪过去，就当冇事发生。你要睇下我 今次未打呢个眼红者文入，咁佢哋系入嚟噶。 我觉得咧最紧要都系睇下我所讲嘅嘢有冇基本事实啫，有冇道理啫，系咪？好啊，嗱呢个袁海文就讲完啦。话说咧，即系要讲刘小丽啦。OK， 嗱，我知道佢有啲助理咧都听紧嘅。 听咗咁多无聊，即系唔系无聊， 即系唔关你事嘅嘢。 拎翻嚟答啊，袁海文啊，你争位嗰阵。 咁话说刘小丽咧，最近呢两三日咧就好意气风发嘅。OK， 咁佢讲啲咩咧？佢咧就即系都好离谱嘅。嗱，你曾经作为一个即系都系民选议员啦，系咪好大都叫做？咁佢出咗个 post 啦，就话捐咗粮咧，佢就打个小篇啦，我唔捻知边个小篇啦，定系佢自己啦吓，可能小丽老篇啦吓，唔知边个。好啦， 骗子个骗啊！ 佢就话捐咗粮，以前咧都唔打算要打锣打鼓四围讲，嗱呢啲又系 false statement 嚟噶。喂，你喺捐咗钱之后嘅第二个月，系你喺2016年嘅11月已经系接受苹果日报同埋 HK01嘅访问啦。是四围讲话你捐咗粮啊！嗰阵你记唔记得我仲出过一个叫做小丽老师日记嘅，记唔记得先？刘小丽咩承诺捐款嘅日子第几日系嘛情咁样？喂，我系每一日都做呢个动作，令到佢咧系好大嘅精神压力嘅。 即系日日都同佢讲啲老人家瞓紧街。 系啦，日日都喺度嚟。 有冇被冚啊？ 系啦，即系提醒佢要做呢一个行动，捐钱。因为呢个其实是他自己本人的选举承诺嚟噶嘛，唔系我逼他的。好啦， 咁佢已经嗰阵时四围讲啦，就想塞住我把口啦。当然佢捐完之后，其实跟住就冇晒消息啦。我又继续去追讨啦。好啦，咁呢个后话啦。佢话咧有，但好好五毛，可能好多啦，打错字啦，就好多五毛咧，一定会喺选期期会抹黑，即系选举期间啦，唔使打字打到咁嘅，系佢好紧张，因为系 即系 话捐咗去边，捐咗粮米，有冇单据，系咪自己袋？自己袋自己钱落袋吓，所以公开都系一个方法。咁佢点公开呢？就系揾咗佢友好媒体，就是、苹果日报啦，同埋 HK 零一啦。HK 零一系佢友好媒体嚟嘅。如果大家知道咧，好多左交啊，好多呢啲嘅即系泛民嗰啲嘅即系子弟啊，咁咧都系入咗 HK 零一嗰度做嘅。咁你就通过呢啲友好媒体去公，即系去 show 俾佢哋睇咧。一啲嘅所謂證據啦，嗰啲所謂單據啦，嗱，但係我哋覺得咧係唔可信嘅喎。嗱，首先咪住先，首先咧就講完呢一樣嘢之前咧，我覺得咧係要即係幫我哋啲益友咧去辯白一下。嗱，我哋啲益友咧就唔係五毛嚟嘅，你點批評仇思達咧，我就唔係好 care。但你就唔好讲到咧，所有监督你嘅选举政纲同埋选举承诺嘅市民啦、益友咧，就全部屈毛就变成五毛党。喂，依家2018年嘅刘小丽呢招咧，以前咧高登啊咩嗰阵时都仲 work 嘅，十几年前。依家成个公民社会已经好开放、好透明、好公开。喂，唔系轮到你咁样去屈人噶啦，你知唔知呢样嘢好反感？你将所有监察你、监督你嘅人咧，打做五毛。你将我讲冇所谓， 会扭咗佢成世嘅嗰啲人。 吓，你闹我就冇所谓啦，系咪？我都俾你闹惯嘅。你公开喺啲教书嘅场合嚟到点我名，话我欺凌你都试过啦，系咪？ 咁捻样都得嘅，你教书就教书啦。 唔系，即系试过。其实黄碧云嗰阵时都系咁啦，教书嗰阵时教教下，闹郁文都试过啦。系呢啲咁嘅人渣就系咁噶啦。好啦。咁你话啲单据，你又话公开咗，但你又净系俾苹果日报同埋 HK 零一睇，咁呢啲系咪公道 咧？唔系叫公 开啊？喂，呢啲叫公开咩？嗱，比如话我，喂，我同兴旺请讲，喂，我赢1000万啊，吓，跟住我喺 Facebook 打个 status 话我赢1000万啦，我公开咗俾陈兴旺同租租乌睇，跟住陈兴旺同租租乌又各出一个 status， 话系啊，神区赢1000万啊，喂，但系从来你话，喂，我公开咗话冇证据嘅。你系咪都要贴条飞出嚟啊？系咪先？即系好丑丑地咁做好啦。即系等于你而家刘小丽咁样。喂，你嗰啲证据，你嗰啲单据，喂，点解可以完全呢？系净系俾你啲友好媒体嗰啲记者睇，就唔俾公众睇嘅咧？喂，啲单据系咪有啲咩唔见得人啊？系咪入？喂，咁我唔想猜测啦，唔通系牵涉伪造文件？系咪？喂，刑事噶喎，呢啲系啱唔啱啊？点解唔公开？真系咪有破绽咧？惊住吓，系咪单有问题咧？咁我哋会好多嘢谂噶，同埋呢样嘢事实上系不足信嘛？你点样取信于人啊？你嗰啲单据点解唔拎得出嚟啫？喂，你知唔知 cam 钱嗱？有啲如果系实报实销嗰啲，你有啲做过区议会啊，做过立法会职员嗰啲就会知噶啦，助理嗰啲。喂，嗰啲单据全部都要影印一张俾秘书处噶，唔好意思。 翻个工都知啦，系嘛？ 喂，呢啲啲 cam 钱 有啲要正本噶嘛？ 系有啲正本，好啦，你呢啲冇正本都算啦，你起码 scan 上网啦，系咪？我都唔要求查查你嗰个正本嘅即系单据啦，我冇咁得闲去即系去你个 office 度睇啦。但你系咪都要将你嗰啲嘅单据，每一张捐咗几多钱，咩日子，咩机构，有冇签名，有冇盖章？喂，系咪都要摆上网俾人睇啊？而唔系就咁讲嗱，好啦。HK 零一咧仲好笑，咁啊整咗个咧叫做刘小丽捐款明细一览，错嘅喎，嗰啲日子冚冷都系。嗱，我就知道咧，刘小丽咧捐俾呢一个什么平等分享饭券咧就12000，就去咗4间小立铺嗰度咧买嗰啲所谓饭券，同埋捐俾呢个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社区发展推动基金咧，呢啲系有捐嘅。我嗰阵时都帮你刘小丽咧，系是其是非其非。喂，唔好意思啊，我真系想讲咧，你唔好再屈我啦，刘小丽，我屌你老母，我真系屌你老母，屌捻埋啲职员啊，屌你老母臭閪。喂，嗰阵时2016年11月23号， 是你接受 HK01 访问说你捐了钱，我即刻很公义地帮你发声了。喂，嗱，你大家看看，我不是吹水的，大佬，3,700+ like 啊，大佬，是讲什么呢？就是多谢各位益友成功争取刘小丽捐了一半人工啦。咁啊，据香港独立媒体网报道咧，就刘小丽已经合共捐了48,000元人工，就俾呢啲咁嘅组织，系咪？咁我哋就将会继续监督佢有冇持续捐款，以及有冇出现左手交右手嘅情况。事实上系出现咗啦，左手交右手，一阵我哋会讲噶啦。咁啊，益友力量所向披靡。喂，当你系真系有捐人工嘅时候，有媒体去报道你嘅时候，即系呢个港独媒体 ，OK？可以取替佢 改咗名喎，而家 依家佢叫做独立媒体括弧香港啊嘛，屌你咪蛇卵龟吓，唔紧要啦，唔好讲佢，唔好岔开。好啦，当你系有捐人工嘅时候，喂，我哋都有好公义咁帮你发声嘅。你又捐咗48,000元嗰阵时，你自己讲噶吓，但系收尾咧，我哋睇翻嗰张图咧，其实系对唔翻嘅，嗰48,000元系佢话捐咗48,000元系2016年11月啦，大家睇下佢点捐咧。喂，嗱，捐俾平等饭券就12,000元啦，系咪？捐俾社区基金就18,000，加埋18,000加12,000就30,000啦，系咪？ 系啊。 喂，捐俾妇女劳工协会就2017年11月，我相信佢打错字就2016年啦，其实系。咁啊又18,000，咁啊48,000，咁但系你11月又捐，即系基本上你系错咗嘅呢啲咁嘅日子系。咁所以点解你唔直接将嗰个嘅单据摆上网，咁啊唔会有错咯。你2016年10月你系承认你系捐过人工啊嘛，咁就唔系2017年10月啊嘛。咁依家变咗 HK 零一屈鸠你，2017年10月系你俾人 DQ 咗之后噶咯。你嘅任期系2016年10月去到2017年7月10幾號嘛。咁你何来2017年10月先捐出？你2016年10月已经捐咗啦，照计系，即系你唔好再喺度嚟搞呢啲咁嘅喺度混淆视听啦，刘小丽，你又捐咗几多少你就原原本本咁讲出嚟好啦。你又捐咗48,000，我哋即刻帮你讲啦。好啦，跟住咧最好笑系咩咧？喂，你自己咧就自暴其丑个，你揾 HK01 去报道啦。后屘嗰啲2018年嗰啲咧吓，其实嗰啲咧就唔系假噶啦，因为2018年嗰啲咧佢系今个月咧即系。接最近嗰两个月咧先捐钱嘅，大家睇到啦，又捐俾妇女劳工协会咧，就2016年6月就捐5皮嘢啦，香港厨师联盟咧就10,000元啦， 吓，拍个捐就咁抵噶啦， 系啊，跟住咧就永别剑桥康桥工作小组又九鸡嘢，好啦，基本上咧最近咧嗰24,000，佢咧就系为咗塞住人哋把口咧先捐嘅，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嗱，佢总数咧就捐咗大概系43,000啦，有超过一半以上24,000已经超过一半啦，即系50%几嘅款项咧，其实系佢啊，基本上咧系佢，你知佢嗰单官司 DQ 案咧就5月20幾號去撤销噶嘛，系佢唔再坚持上诉之后先至捐嘅呢笔钱系。咁即係话俾大家听呢条咁嘅八婆就係为咗即係唔想喺选举论坛嗰陣时俾人窒而去补镬囉补捐囉。咁係咪事实啦呢、這个屌你老母係咪又告鸠我肥胖呀、屌你老母刘小丽。 做个事情。 喂仲有嗰啲单据点解你唔可以摆上网呢请问。吓、啊、喂你作为一个证据。喂我想问啊你任何一间公司我唔相信呢你就咁填份 form, 话俾人听你係捐咗钱。喂，税局都唔会接受啦，呢啲系咪啊？你求其写张纸就话你自己捐咗，咁喂，你作为一个市民会唔会接受呢啲证据先？定系你有张单据好实实在在嘅单据俾到人睇，先至系证据咧？嗱，你后屘捐嗰啲钱，喂，点解我话你左手交右手呢？嗱，首先你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嗰啲我唔知系咩人啦、啊。但有一个叫香港厨师联盟喎，兴旺陈健见到啊，尾三嗰行啊， 十鸡嗰 个 啊， 十鸡嘢嗰个啊，喂，嗰、那个咩组织咧？嗱，耐人寻味嘅呢啲系，喂，你捐俾呢一个咁嘅香港厨师联盟，首先你有讲，我哋根本上咧都听都未听过呢个组织嘅，即系如果唔系咧，你 HK01报道咧呢一个消息，我哋完全系唔知道有一个咁嘅组织，喂，而系佢讲个捐一半人工咧，大家可以抄翻啦。佢捐俾一啲有需要嘅社區上面有需要嘅人士喎， 你香港 佢张宣传海报系咩噶嘛？但系写住话同呢个长者同甘共苦啊嘛。 你同长者同甘共苦喎、啊？香港厨师联盟系咩啊？即系专系煮送俾长者食，咁即系你唔捐咩？捐翻俾嗰几间小辣铺啦，系咪先？喂，你话要同啲长者同甘共苦嘛？记唔记得？我最记得嗰四个字叫同甘共苦啦。 系，我仲及佢话边一半就同甘共苦嘛？ 喂，咁事实上我哋抄到出嚟系咩人呢？咁原来咧呢一个嘅吴志辉咧就叫香港厨师联盟嘅主席，咁就嗰个政党咧就叫社区前进，咁另一条捻样咧就花生台嘅主持咧就叫林小斌，林小斌啊，又林又小， 俾你公开我嗰个， 俾我公开行刑咧，永久剥夺收听权利终身咧，呢个捻样。就叫林兆斌，就怂恿个长毛屌鸠我嗰个卵样，就叫林兆斌社区前进，你卵使选啊！屌你老母，我支持仇振辉，搵支持你啦！屌你老母， 仇振辉系咩人啊？ 就油尖旺区议会嗰啲嘅议员咯，系嘛？ 即系佢谂住争位， 你又落去争位？喂，我话俾你听，油尖旺区就最卵难选，因为太多唐楼。太多唐楼啊，唔系嗰啲私楼啊，唔系屋邨，基本上你洗楼洗唔到，系嘛？佢一间房啊，唔知劏几多户啊，你选唔捻到噶啦，嘥时间啦，你林小斌。好啦，唔紧要啊吓，佢好啦，你呢个组织就吴志辉搞噶啦，系咪？香港厨师联盟嘅主席，咁吴志辉又何许人呢？咁啊，大家睇到嗱，呢个就系吴志辉嚟噶咯 ，OK。咁你就喺小麗民主教室嗰啲街站嗰度叫人哋簽名啊、嗌咪吓？喂，你自己友嚟嘅系呢个吴志辉呢个香港厨师联盟系自己友嚟嘅，原来系喂，你睇下呢个咩嚟噶呢个吓？喂，呢个吴志辉哇系喂，你香港厨师联盟系小麗民主教室嗰啲外围组织嚟嘅，咁你叫捐钱啊？呢啲叫做哇？咁如果系咁咧，就发达咯，即系仲衰捻过长毛话捐俾嗰啲。咩抗争基金？ 抗争基金。 喂，你原来捐俾嗰条友帮佢助选嘅，捐十鸡嘢，咁又话已经履行咗你个选举承诺啦。喂，呢、這个香港厨师联盟同你当初话要同长者同甘共苦捐一半人工有乜关系呢？喂，唔系捐一半人工，你都要兑现嗰个承诺，唔系净系捐一半人工，你有个 purpose 噶嘛，你又要有个目的噶嘛。 帮长者啊嘛。 咁你定系捐俾吴志辉嘅长者咧？定系你想讲？即系你，我谂你要，你系要解释， 起码改翻就与厨师同甘共苦。 系啊，喂，你要解释噶。咁厨师有个都系做大厨啊，记唔记得啊？选西环嗰个乜鬼嘢啊 ？at now 啊， 黐线喎，真系 嗰个都系话做大厨咁，你捐唔捐俾佢？即系你唔好咁样啦，刘小丽，唔系有个好似系姓刘噶，系好似都系做厨师嘅以前。 讲嘢讲唔正，唔系叫等主席喺度倾偈嗰 个，唔系嗰个大舅啊，好似叫做又系 大舅， 吓唔系陈伟业嗰个大舅啊， 好罩忌个大舅呢啲名。 唔系你点样会喂大佬？你点会捐10万蚊就俾咁嘅人？喂！你又完全唔公開喎，呢啲係如果唔係你自己走去揾友好媒體報導。喂，仲有最好笑係佢講咩呢？佢就話嗱，佢呢啲咧對住 HK01講嘅 ，OK？ 係啲圖片又好麻煩啊，縮嚟縮去咧，因為我哋咧乜啲資源有限就係咁，明唔明啊？哇，睇到啦，咁佢咧 俾花生台笑你咁縮嚟縮去。 咁唔紧要啊！我哋咧依家 Facebook 咧有1000位益友听紧，咁啊 YouTube 咧都有500位益友啊！咁啊真系喂，大家帮手 share 出去先得啊！真系 like share comment 帮手啊！好啦，嗱、這個、呢个咧，下一段先系嗱，刘小丽早前宣布参选啦，佢强调咧所有捐款都喺决定参选之前捐出。就与选举无关。喂，你 HK01 呢个报道已经够好笑啦。喂，你2018年8月你都仲未决定参选咩？屌你老母！你最尾嗰笔咧系90000蚊咧，系2018年8月，即系你上个月都未决定是否参选，你冇咁捻交流啦！屌你老母！ 真系你陈海欣， 嗱你又好笑，喂你又笑人哋，你又笑人哋陈海欣山竹， 你咪仲捻戇鳩，屌你老母！你冇份參選，你唔捻就諗住決定參選嘅。你嗰陣時世界盃啊，你都喺煲底嗰度搞集會，冇人去啫嘛，啱唔啱啊？八婆，屌你咪講大話，唔捻眨眼嘅你。所以咧，佢哋咩喺度嚟笑啊？陳海欣，我冇跟住笑噶。屌你咪呢班咪號稱爭取民主人咧，啖啖啊！我覺得陳海欣咧講啲藉口，喂講捻完佢自己都唔信。是应份的，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说号称争取民主的嘛，你又号称争取普选的嘛，你又 都好有问题， 你又号称正义的一方的嘛，陈海欣没说自己正义的，不好意思啊。这 班人成日说陈海欣偷步宣传什么一样。 喂，你这个还领戆鸠，讲领完自己你都不领信啦，说决定参选之前已经捐晒，屌你老母。跟住咧就话咧已经强，佢话强调咧捐款系有证据，已经兑现承诺，唔会回应个别人士，即系我小弟仇思达无敌神驹啦嘅质疑。屌你老母，你啲唔系嘅叫有证据啦，八婆啱唔啱啊？点解唔敢摆上网啫？系咪惊住再有破绽俾我哋揾到，然之后有料嚟讲啊？又惊住啱唔啱啊？喂，呢样嘢好有问题、啊，从来你都唔交代嘅系。喂，你嗰啲咩再别康桥剑桥又有乜差嘢人啊？喂，你系咪有个负责人嘅组织系？喂，如果唔系咁啊死啦！个个都话自己捐晒人工，喂捐埋晒，喂你老婆又搞个组织又得，你个仔女搞个组织又得，喂我捐捻晒咁样，咁都得啦。吓，咁又系人都可以捐晒所有人工噶、哦？喂，你要交代噶嘛？啱唔啱啊？咩叫做永别康桥？剑桥康桥工作小组啊，咩叫社区发展推动基金啊？啱唔啱啊？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又系咩嚟噶？你系咪要交代啊？你话捐咗得啊？仲有啊，佢系一半嘅钱以上咧，佢最近呢两三个月先补获捐翻嘅，就即系听咗我哋节目啊！你知唔知啊？我嗰阵时就话你一定要参选之前好捐捻晒佢，要乜一定屌柒佢啊嘛？咁点知原来佢做得咁鸠流嘅？正常嚟到讲，你捐一半人工，佢讲到明话每个月都捐一半噶嘛，咁你咪应该以月捐嘅形式，由你2016年10月好啦，到11月1日出粮啦，立法会系咪？咁你咪应该由嗰日开始每个月捐48000，10月1日一打保又捐48000，应该咁噶嘛？嗰个 practice 系你唔系噶，你扣起20多万，你啊临选举之前咧，你为咗避免有一个把柄俾人屌柒你咧。你先臨急臨忙捐出嚟喎，呢啲仲唔係出錢嚇？點解你要褪到咁後先捐咗啲錢？你係咪因為驚住俾人鬧你啊？所以先補鑊。仲有啲都唔知係咪真嘅。喂，無撚離頭揾一個自己友去話，喂咁我一係咁咧，咁啊發達啦。喂，我依家可以搞個台咧係收錢嘅。喂，然之後話我所有收益咧都捐俾捐出去嘅，我一蚊都唔收嘅。又整个兴旺诊联盟啊，租租屋联盟咁得啦，系咪啊？ 你都话呢啲钱唔用，你会输借输晒俾啲有需要嘅人，有咩分别咧？ 吓， 你系刘德华啊嘛，捐晒俾有需要嘅人。 喂，你依家直头系咁样啦，啱唔啱啊？仲有啊，我都未讲你13+3筹咗个400多万去咗边啊？依家一放晒监啦嘛，无罪释放啊嘛，打甩咗啦。好啦，咁你嗰钱咧？喂，你成个泛民都系咁噶，永远嗰啲钱银嘅嘢咧。就是乌烟瘴气的大佬，我都未曾提你那些东西，现在就是说刘小丽，你这些钱 都刘小丽筹钱上诉，就是放弃上诉都做得出的嘛， 你筹完钱你放弃上诉，那嚿钱又去哪呢？又不说的，喂，有个基金，又有基金就要有名势，要有账目的，什么柒都不交代，现在要临补选了，临选举了，临入闸了，你才要拎返晒呢啲咁嘅嘢出嚟，仲要冇单冇据嘅，你系口讲无凭嘅，其实系，喂呢啲嘢唔系口卖口赔咯，我觉得系啱唔啱啊？你刘小丽系咪要公开去交代啊？公开拎啲单据出嚟啊，唔系净系揾苹果日报啲记者睇啊，大佬，嗰啲日子都抄错，你话2016年10月捐噶嘛，捐俾明哥嗰啲系，咁点会写2017年10月啊？捻样啱唔啱啊？真系狗唔捻搭八。喂 ，Marco 有个好笑啊，佢话普罗俾钱买 radio 又系捐款，咁咪咯？喂，你大佬啊，你即系佢到底明唔明咩叫捐款嘅咧？你捐俾自己有嘅嗰个系吓，啱唔啱啊？即系我希望佢系即系 即系醒下啦，唉，即系呢啲咁样。 即系呢招佢应该学呢个黄仁达嘅 咩啊？ 佢嗰阵时咧就会声称《热血时报》系唔收捐款，啊《热血公民》系收捐款咁。咁《热血时报》啲嘢佢你问佢，佢就话张玉允做关你卵事。 吓、啊，咁你 咁只有《热血公民》啲钱系《热血时报》俾。 唔系咁你唔系啊？咁你黄仁达啊？咁你起码都话自己商业机构关人卵事。咁你可以屌鸠佢噶嘛？你讲呢句嘢，咁但系佢都有交代，不过嗰个交代我哋大家完全唔捻满意啫嘛。咁但系你冇交代嘛？你刘小丽系，你仲话自己交代咗，你搵啲咪有好媒体去讲好啦。咁你依家好啦，依家叫捐咗啦。咁到底嗰100,000蚊系咩嚟嘅咧？嗰、那个组织系做咩嘅咧？吓、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香港厨师协会？喂，你公开都要讲下啦，系咪啊？无啦啦收人哋十鸡嘢，你个组织做咩？我听都未听过。咁唔知系我哋啲益友啊，或者我小弟本人孤陋寡闻啊，定系你根本上你个组织都系冇运作嘅咧？有咩运作咧 ？Google 都搵唔到嘅、 啊。佢个组织系咪净系要嚟 帮运作噶，或者系 拉签名 咧？吓系咯，或者有冇运作噶？定系净系帮刘小丽助选啊？请问呢啲全部唔讲，最好笑的一条友要讲埋嘅，就系叫陈士齐。我屌你老母臭閪！你陈士齐2018年3月嘅时候喺花生台，你记咩？佢又做一个节目，真系屌鸠我啦，系咪？都唔紧要嘅。佢喺台面度拿住一单类貌似单据嘅白纸啊，我唔知咩嚟嘅。 佢声称啦， 佢声称话捐咗钱嘅，即系刘小丽佢话捐晒噶啦，吓冇花冇假嘅冚家产。咁你何来依家20几万系8月先捐咧？吓、啊、最近几个月先捐，你2018年3月嘅时候。喂，佢净系捐咗上边嗰辣嘅啫嘛，你明唔明啊？ 即系24万系6月至8月捐嘅。 喂，有24万系今年6月至8月呢3个月先捐嘅。你个节目系2018年3月做嘅，屌你老母！佢点捻样？你2018年3月嘅时候有2018年6月至9月嗰啲单据啊，陈士齐，屌你老母！你揸住嗰沓乜捻嘢废纸嚟噶系？ 喂，最无耻咧，刘小丽喺隔篱，佢唔更正佢、啊。 喂，你刘小丽坐喺隔篱。喂，如果你真系捐足40几万嘅，咁你应该指证佢一当面兜口兜面，啱唔啱啊？你坐喺隔篱，你任佢噏，你即系默许佢乱咁噏啦，系咪啊？有冇政治诚信噶？你班冚家铲，屌你咪离捻谱嘛？呢班友完全系拿住沓纸，又系有证据话我乱咁噏，话我收咗钱。你老母，你嗰沓咩嘢证据嚟噶？点解2018年3月会有2018年6月嗰啲单据噶？定系你睇都冇睇喺度鸠噏啊，迷捻咗魂啊！俾人屌你老味，即系呢班真系垃圾嚟噶嘛？你揸住沓纸嚟养下养下，你又唔俾个镜头影住嘅。喂，我哋依家喺度噏乜捻嘢？如果系有关一啲好 factual 嘅嘢，我哋都会摆出嚟俾啲益友去睇嘅，去检视嘅，就唔系喺度嚟吹水嘅，大佬。你我真系想问佢睇嗰啲咩单据啊？系嘛？真系好笑啊！好啊，咁啊呢个八婆刘小丽，咁啊讲完一讲佢替身噶咯，依家要你知唔知啊？嗱，佢咧就有个替身嘅， 战种啊， 吓咩啊？ 呢个战种， 嗱就有个咧叫李卓贱人嘅人咧，又名就叫李呃人啦，系咪？ 呢个文汇报改， 文汇报改嘅，OK， 咁你要告啊，即系告文汇报，就唔系我讲嘅吓，咁佢又讲乜捻嘢咧？佢话说咧喺即系咁，我唔放出嚟啦，或者因为屌你乜，佢会话我哋侵权嘅，你知唔知啊？ 系 好卵閪嘅呢班人，样会即系 report 我哋嗰啲影片咧，告我哋侵权。话说咧，佢就喺郑宇石嗰个节目嗰度，即系郑宇石亦都要再讲多次，就系涉嫌因为剽窃论文而被成大降职嘅郑宇石教授啦。OK。屌都唔卵惊你嘅， 死八公啊！ 吓系啦，死八公又一定唔会诽谤啊，构成。我个都唔构成诽谤啊，不过系要讲，即系等于我哋一讲亲陈老太就话受成案揭，系嘛一样。好啦， 挂名喎呢啲。 咁你呢个郑宇石嘅节目，李蔡仁就讲咩咧？咁佢就话。即系当时你知啦，郁文咪即系又拎翻佢嗰个即系修改议事规则嗰样嘢咪， 即系屌咗好多年 啦，屌啦系咪？呢个我抵屌啦。好啦，跟住李卓人反击、哦，李卓人系反击、哦，佢讲咩咧？佢就话咧， 解释下， 佢想解释、哦，佢话因为喺事务委员会嗰度咧， 点解佢哋即点解李卓人会觉得应该授权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去驱赶一啲所谓搞事即系违反议事规则嘅人咧离开会议厅咧？就系、是、因为佢认为事务委员会咧喺市民嘅眼中系应该系真真正正认真去讨论议政嘅地方，而唔系咧去搞事啊，去搞议会抗争嘅地方。佢话咧财委会咧就自然有险可守噶啦。咁咧就唔需要咧喺事务委员会嗰度咧去搞呢啲咁嘅抗争嘅行为。我屌你老母啦，李卓人啱唔啱啊？ 嗱，我系市民觉得拉布系应该杜绝咧，咪又要修改议事规则。 呢啲我 系 完全咧系冇 市民啊！ 嗱，我系冇歪曲你嘅事实嘅，大家唔信可以自己听翻花生台李卓人真系 太平山啊， 真系咁讲嘅。笑看太平山嘅节目，郑宇石咧做呢一个主持嘅。喂，你讲呢样嘢已经唔捻啱啦，李卓人。喂，如果你认为市民咧觉得你哋应该系去即系认真去议政，唔应该去搞事嘅，咁你喺财委会嗰度又搞乜捻嘢事啫？明唔明啊？喂，你有冇逻辑噶？咁你点解喂喺事务委员会嗰度就可以即系就要议政，就唔应该搞事？咁点解财委会喺大会就唔应该议政啊？就要搞事啊？吓、啊，你咪有病啊，李卓人！喂，呢啲嘢不嬲都系喂所有嘅议事规则，梗系从宽就不从严噶啦，啱唔啱啊？你冇理由系要收紧自己议员作为议员嘅一个权利噶嘛？一定系寸土必争噶啦，一定系冇得退让噶啦。喂，如果你话 泛民系少，即系反对派系少数派，咁你唔靠呢啲靠咩？ 喂，如果你话喺财委会就有险可守，喂，你有咩险可守啫？你兄姐有份剪布啦，嗰阵时高铁记唔记得啊？ 系啊，要多谢兄姐啊！ 咩两分钟、一分钟啊嘛，记唔记得啊？划线啊嘛，唔准讨论啊嘛！屌你老母，你乜捻嘢人嚟噶？呢啲系咁，点解你喺财委会嗰度就唔认真议政啊？咁你想乜搞议会抗争啫？咁你成个背后嘅 rationale 都系冇嘅，其实真系。你为咗辩解而辩解，喂！如果你要去到大会先至搞议会抗争，不如唔好捻搞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即系佢觉得咧，喺呢一个事务委员会就应该认真议政，唔应该搞啲形式主义。你老母，你去到嗰个大会嗰度，咪一捻样系拖？你一捻样，我想问啊，你搞啲议会抗争，由泛民搞咁多啲咩议会抗争？你咪一捻样系过你嗰啲要高铁，又一样高铁港珠澳，咪一样港珠澳？屌你老母，你边一样系阻止到啊？请问？咁不如乜柒都冇搞啦，仲话自己系即系俾人驱赶离场嘅，即系数一数二嘅立法会议员喎。我屌你老母，咁你嗰啲系咩啊？咁你嗰啲系咪即系扮嘢，变相承认自己系？咁你啲人唔认真议政啊？可能啲你嗰啲选民都系觉得你应该坐定定，着住件西装认真议政啦，好似杨岳桥咁样样。喂，你讲嗰样嘢冇逻辑嘅，大佬，即系大会咧同埋财委会先至有险可守。你的事务委员会就要认真讨论，黐捻线嘅呢啲系，即系你仲觉得可以同个政府系去认真去议政同埋讨论嘅，咁你仲搞咩关键一席啫？你慢慢讨论啦，佢啱唔啱啊？ 即系呢修改议事规则，佢都针对辱民啫嘛，佢直接认咪得咯。 系啊，你直接认咪得咯，因为 当时加翻社民，即系嗰阵时嘅社民，连个名落去得噶啦。 系啊，喂，你嗰阵时，喂，你就要针对郁敏一个，咁你咪直接讲咯。嗱，嗰阵时因为议会里边咧有郁敏，所以咧就要收紧议事规则。依家唔使收紧噶啦，因为郁敏都唔喺度，冇人做噶啦呢啲嘢。 冇啊，即系夹住呢个激进分子嘅票入去嘅郑松泰都唔会做噶啦。 吓、啊，即系呢啲叫前无古人，就后无来者。OK， 咁咧就所以依家唔使收紧议事规则噶啦，因为冇捻人会再去做呢啲咁嘅行为嘅。咁你咁样讲仲好啦，系咪啊？ 嗰阵时应该提佢修正案就系咩啊嘛？如果洪秀文搞事又讲佢出去啊嘛？ 系啊，不如直头将郁敏个名列入去啦，好过啦。 佢根本针对啊嘛！ 屌你老母！仲有讲起你话郑松泰，喂，郑松泰呢个咁嘅垃圾又系，喂，嗰阵时又话要喺议会嗰度咧就搞议会抗争，屌你妈！搞个议会抗争，请问搞捻咗去边咧吓？依家仲点样议会抗争啊？佢有冇做过啊？请问，喂，你唔好计划佢嗰次咩跨栏啊，又真系变相宣传自己体育救世嗰一次啦，即系2016年10月嗰一次啦。喂，你之后仲有冇做过任何有关议会抗争嘅行为啊？喂，无论系形式上你都冇、啊，完全冇、啊。你人开会你去开会，你知咩嘢人嚟啫，大佬？ 郑松泰做过即系当选之后做过即系。 出名嘅事咧，第一件事就系倒插国旗案啦， 吓倒插国旗啦。 第二件事就系、是、误导市民高铁，即系个西九龙高铁站爆玻璃咯。 吓、啊，咁你有冇？ 第二件事系佢发起嘅吓。 咁你有冇做过即系议会抗争行为？你都屌你老母，你有冇做过议会抗争嘅行为？好啦，咁你而家李卓人仲谂住帮自己辩解嘅，喂，你真系好去死捻咗佢啦，真系啱唔啱啊？即系佢话，佢话咧，因为嗰阵时咧，2011年咧就已经 N 年前啦，呢啲系 exactly 嘅，我抄咗嘅，因为佢嗰啲 script 系，佢话咧放喺依家嘅情况咧，佢就未必会赞成啦。呢啲系佢讲啊，笑看太平山节目佢自己讲啊。 咁佢即系误判情况啦，系嘛？ 佢都唔系误判嘅，因为嗰阵时郁文喺度嘛，冇误判嘅吓、啊，因为郁文唔喺度啦嘛，咁佢咪可以唔使收紧咯，因为佢都唔会做噶嘛，冇人会做噶嘛，呢啲行为。 即系我嗰次，我有一次诶讲过啲嘢，就系泛民嘅抗争咧，就系、是、佢知道你嘅底线喺边，佢就会做到嗰度就停咯。 吓、啊。咪系咯， 即系唔会搞串个 party 嘅，佢会搞个 party 咯。 即系唔会超越嗰条所谓不停咁样睇落嚟，即系伸向延伸嘅红线咯吓。咁、啊、所以你理财人唔使辩解嘅，你真系一个撚人嚟。你系的而且确系曾经支持过修改议事规则，你又冇资格咧再话自己系什么关键一席，因为你自己就系嗰关键一席咧，就系、是、支持修改议事规则嘅。你唔好再咁撚厚颜无耻，话俾你听。刘小丽都可以用呢一个关键一席，因为佢冇份投过票，起码 系咪？入咗工党，工党要继承佢嘅罪业嘅。 即系我哋都是其是，非其非嘅，系咪先？你刘小丽都可以讲，不过我哋会继续耻笑你啊嘛！你个关键一席，因为你又曾经试过有好多关键一席咧，系有份倒戈，系支持建制派提出嘅修改议事规则嘅议案嘅。 阿基哥入咗嚟 喎，哎，欢迎阿基哥，晚安，晚安。 系晚安 啊，基哥，我哋支持你，你系真系受民主霸权迫害同埋欺凌嘅一个前辈吓、啊。好啦，咁我哋 受打压嘅意见人士啊嘛， 系啦，喂，呢啲咪系咯？你讲嘅意见人士，屌你乜？你即系呢啲咁嘅泛民，仲恶捻过共产党。凡系意见人士咧，佢无所不用其极，佢打压，你咪就系大家见到咯。那个花生台依家个作用咪就系咁样咯。依家就唔系净系闹郁文嘅，你知唔知啊？就闹埋阿基啊，基哥啊，闹埋。 系咪基哥同阿郁文饮茶啊嘛？最死罪 吓、啊，好啦，咁啊嗱，即系讲埋呢一个杨继昌先吓。咁杨继昌咧，话说呢条咁嘅白痴仔咧，就老萧职员嚟嘅。OK， 咁咧， 而家都系 噶。传闻系咁，呢个真系 exactly 唔知仲有冇出紧粮。曾经 我知系杨继昌曾经喺 Facebook outlaw。 吓、啊，咁我呢个 exactly 系咪就唔知咁？唔好讲啦，好啦，曾经系老萧嘅职员啦吓，咁、啊、样曾经啦吓，咁、啊、佢搞一个咧叫做香港共产党咁嘅 Facebook 嘅 page 出嚟啦，跟住事后又话自己曾冇加入过，但系就同一啲所谓有本土派倾向嘅人士系有紧密接触同埋联系啦，咁佢话自己冇加入，咁我好想知道边捻个，咁我一定会屌柒佢嘅，点解咧？嗱，如果大家记得，我首先讲翻 HK 零一有篇报道咧，就讲咩咧？就话呢一个香港共产党呢个 Facebook 嘅 page 就有即系有意咩邀请阿陈浩天咧去做呢个党主席定党秘书长，我唔记得系咩职位啦。总之有意邀请佢加入啦，即系借呢一样嘢嚟到做咗一单新闻嘅。但系根据我核实过嘅消息，我哋收到嘅线报翻嚟咧，系冇呢回事嘅。呢班咪冚家产，好明显系借阿陈浩天咧去搞新闻嘅，呢个系可以确认嘅吓。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听，系冇邀请过陈浩天嘅。咁你即系好明显系借佢去做新闻啦。第二，如果大家有睇报纸嘅话，都知道民族党咧系喺过去嗰两个月咧，曾经不止一次系公开咁样去。讲过咧，话佢哋唔搞呢一个武装革命啊，各样呢啲咁嘅即系暴力嘅行为。Exactly 系讲咩嘢 wording， 我唔记得。总之佢话唔搞呢啲咁嘅暴力嘅行为嘅，吓、啊、唔止一次系讲过嘅。但系你呢个香港共产党咧，一开波咧就话要搞武装革命啊、起义啊各样嘅乜嘢嗱，然之后你就话邀请陈浩天啊，我觉得你呢班咪冚家铲咪想嫁祸俾佢咧，其实系。吓、啊， 喂，人哋第一就冇，根本上冇收到你嘅邀请。第二，你搞一个咁嘅组织出嚟，无端端咧就将呢一样嘢咧，将同佢拉上关系。喂，你咩居心啊？呢其实系吓，所以有啲人话走去 share 去分享呢个香港共产党嗰啲 post， 梗系唔得啦。第一呢样嘢就系杨继昌搞出嚟嘅一个产物嚟嘅。第二，根本上立心不良。喂，我算佢唔好系嫁想嫁祸其他人啦。喂，呢啲咁嘅 page， 大家乜仲计仲得少咩？以前你记唔记得黄维基搞个咩咪集会，话要搞撑呢个香港电视嘅？好啦， 你同埋黄维基搞嗰时学文系咩？嗰阵时学文思潮嗰班人搞啊。 Anyway， 有一个咁嘅集会 ，Facebook 咧就有个 page 咧，无端端咧就系陈景恩搞出嚟嘅，左交陈景恩， 万人齐 就叫做万人齐撑香港电视发牌。喂，咁结果嗰个 page 之后冇。佢之后冇 unpublish 嘅、哦，佢之后咧冇取消到嘅、哦，然之后喺选举期间佢做啲咩行为啊？咪就系、是、抹黑玉敏啊，诶抹黑本土派啊，抹黑梁天琦啊，然之后就做啲咩啊？就叫人投票投俾边个啊？投俾泛民咯，投俾朱海迪咧就更加抄下啦。喂，你有乜可能养肥一只咁样嘅舆论机器？然之后你背后系边一个操作嘅？你又唔捻知道？喂，到啊，选举嘅时候咧，佢又发挥作用。喂，你帮你依家你帮佢，帮咗佢啊，帮佢抬轿啊，帮佢加强咗佢嗰个宣传嘅效果啊。因为你越多人 like， 佢咪越派俾多人睇咯。Facebook 个机制系咁噶嘛，系咪啊？边有咁捻笨柒嘅？即系我一讲呢样嘢出嚟，喂，有啲人都唔同意，好好笑啊。 唔系，佢哋屌翻你。 因为有啲人中咗伏咧，就觉得唔甘心啊，唔抵得啊，喂。呢样嘢第一冇得拗颈嘅系，喂，我真系去查证过。 查咗一次咪 unlike 翻 unfollow 翻，认佢衰 啫。唔系你铲咗个 post 咪得咯 ，like 咗都唔紧要，你铲咗佢，你唔好 like 佢 page 咪得咯，系咪？咁你冇理由系咁，喂，无间断地佢不停出 post， 不停 share 噶嘛，啱唔啱啊？你为咗斗气，啱唔啱啊？呢咩人嚟噶，大佬？ 喂，你见到杨继昌三个字，应该退避三舍啦。 咁咪咯，喂，仲有啊，都唔知佢背后系咩居心咩目的。你佢背后想搞啲咩呢？又有本土派人士参与，边肯个本土派人士啊？本土力量嗰何志光啊？边肯个本土派人士、啊？我想问，又话唔开得名、啊，哇！你讲晒啦，咁样就 系仲要揾咗张秀贤啊 嘛？吓、啊，定系张秀贤啊？陈泽东啊？边个啊？ 又当啲系本土派嘛？陈 唔系，即系我觉得大家系要即系要好警觉性好高咯，先得咯，系咪啊？即是等于那个昔日香港有个 page 叫昔日香港，六七十万个 like 的。每一日就贴啲咩出嚟呢？贴喺度侵权啦，贴啲十大劲歌金曲嗰啲咁嘅颁奖典礼嗰啲片段啦，贴啲粤语残片啲片段啦，贴啲电影嘅片段啦，贴啲一啲所谓即係旧时香港嘅嘢啊。其实佢係公民党嘅成员开，咁呢样我已经係喺16年9月嘅时候已经係踢爆过㗎啦，如果大家亦又係有印象嘅话。咁但係依家你已经制止唔到佢㗎喇喎。你冇可能叫啲人再去唔 share 或者唔理佢噶，因为佢依家就用一种软性嘅方法嚟到做佢嘅政治宣传啊嘛。喂，佢喺2016年9月嘅时候，佢出过啲咩 post 咧？大家记唔记得咧？叫人投啲咩票咧？记唔记得咧？唔记得可以查翻嘅，佢冇铲噶。喂，佢嗰啲咩我系香港人嗰啲 Facebook page， 喂，佢搞紧咩咧？你自己大家睇下啦，背后。嗰间公司注册咗个咩人？喂，大佬，你俾十几蚊去查下啦，我帮你查咗啦。好啦，有啲人又唔睇，或者只要明知系咁咧，为因为无敌神驹提出呢样嘢咧，而同无敌神驹斗气，而专登走去 share， 有咩为咧？吓、啊，喂，我唔系针对啲人啦，啱唔啱？我将个事实讲出嚟俾你听啫。喂，大佬，咁我梗系激动啲噶啦。点解到2018年都仲有人会去即系？你明知嗰个杨继昌，你都真系中火啦！唔知话开头啦，哎，大家唔知啫，咁样唔知，我都觉得冇问题嘅，唔知就大晒噶，我就算数啦。咁一知啊，系咪啊？喂，我 Facebook 都唔少人睇啦。 仲要拗话，未必系佢咁。 咩未必系佢啫？已经佢喺苹果日报同 H 01都登咗，认咗系佢搞出嚟噶啦，已经系认咗啦，已经。咁唔知又唔知，一知都系咁样嘅。你时候你唔摆明系同无敌神驹斗气啦，系咪啊？咁有乜为啫？你因为同我斗气而不停作出啲错误嘅判断，冇意思嘅。呢啲我觉得系咪先？我将嗰个实情讲俾你听啫嘛，都系。喂，我系想你好嘅啫。喂，如果唔系嘅，喂， 我想你哋扑街咁啊！所谓就拍晒手，哎呀，做得好啊！应该要邀请陈浩天做党主席啊！哈哈哈，拍手啦！我呢度，如果我系个心系黑色嘅，我有乜所谓啊？又唔系我坐监，关我卵事啊！我仲话，哎呀，你哋玩得叻啊，做得好啊！呢啲系咩人？你自己睇下啦。喂，我啊，屌你老母，好卵有良心嘅。呢啲啊，真系屌你老母，我真系做呢个节目咧，我话俾大家听，我真系对得住天地良心嘅。喂，我黑心啲有乜所谓啊？我咪跟大队讲，哎呀，玩得叻啊！呢招做得好啊，真系本土派之前都谂唔谂到啊！哇，真系有乜所谓？咁咪跟大队讲呢啲嘢咯。我系咪需要咁样做啊？系咪需要咁讲个心？系咪黑色嘅咧？啊，大家自己谂下咯，系嘛？咪纵然系逆耳噶啦，你因觉得系好玩啊，条桥好好，有冇咁好啫？跟住啊呢一个。郭佩凡博士走出嚟讲话，啊，应该要取缔呢个 page， 跟住又喺度嚟做文章，又哎呀，要取缔香港共产党啊，咩咩咩咩，屌你老尾，中联班乜捻嘢嚟嘅，取乜捻嘢替啊？你玩嗰啲系假嘢嚟噶嘛，傻仔！你除咗嗰个口舌，你除咗喺口舌咧，你觉得喺呢个口舌之争上边赢嗰啲唔知咩打飞机嘅嘢之外，你赢咗嗰个感觉之外，你赢咗啲咩咧？佢背后究竟搞紧咩咧？呢个 page 你有冇考虑过？是不是想嫁祸其他人呢？或者是在选举期间作出啲咩嘢呢？是不是为了想搭阿基哥呢？或者专登搞个批出唔出奇嘅？嗰阵时杨继昌搞个香港民进党出嚟都是为了搞郁文，因为如果记得嘅话，你记唔记得先？就 系 要参选，就系参选啊嘛！参选嗰阵时就唔肯放弃自己嗰个 B C 啊嘛！喂，你大家记住啊，搞亲呢啲咁嘅大镬嘢，喂，佢有外国护照嗰啲，佢甩身嘅机会系好大噶。你睇下嗰阵时搞学联有几多人坐监，有一个人冇坐监嘅，叫咩咧 ？Lester 沈傲辉啊，佢绿卡嘅，你自己谂下啦啲嘢。我讲就讲咁多啫，你死唔信咧都冇所谓嘅，你拥我唞埋去啦。我啊屌你老母，真系为咗你哋好嘅啫吓，你继续同我斗气都冇所谓嘅，唔好听我讲，揽捻住佢啦吓，咁啊即系冇所谓，我觉得系人各有志嘅世界系咪先吓？话埋俾你听，你都要同我斗气，咁咪同我斗气咯，系咪？冇所谓啦，系好啦。咁我哋依家咧嗱，即系差唔多十一点啦，就要打俾嘅一位嘉宾啊，一位地区人士咧，就系听下佢喺地区工作上边系点样去，即系俾泛民嘅大台咧去搞佢吓。咁我依家咧就接听呢一个电话先。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其他益友都可以打电话来，8191-2047 8191-2047 130条线，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11:12了。 你好， 喂，早晨啊，这位益友，喂，早晨，是不是嘉荣啊？ Hello 神区， 是，你好你好，喂，不如你简介一下你自己先好不好 啊？我叫叶嘉荣，是将军澳民生关注组， 是 将军澳尚德村的社区主任。 我尚德村嘅，喂，尚德村好啊，喂，尚德村好啊，喂，你记唔记得我哋？喂，唔好，喂，呢啲不一阵先讲。尚德村好啊，尚德村，系咁啊！你喺嗰个做咗地区工作几耐啊？参加咗 2.5年啦， 2.5年，咁即系话2016年中左右就已经开展咗噶咯。 系啊， 系咁啊！你话说喺呢个地区工作近期系发生咗啲咩嘢嘅事干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我呢咁梗係震惊全港嘅梁挺倒档斩人案啦，斩七刀24岁女子嘛。 吓。唔係咁你。 咁我哋都係。 喂，我知道你有做咗好多呢啲嘅地区干，但我听闻你係俾人迫害㗎嘛，你必须讲嗰个。讲嗰个我哋益友好想好想知道你點樣俾人迫害 㗎。其实就唔係我迫害，不过呢我就在关注组，就是比较少数的本土派社区主任嘛，所以就可能话啱 channel 啲，所以就找我讲。 好啊，好啊，好啊，系。 咁我我都睇唔过眼嘅， 咁嗰单系咩事咧？ 事源咧，事源咧就是我哋将军澳咧有个叫都善区， 系， 就是都会站同埋善明村嘅选区。 系 咁咧，就我哋有个成员咧，系喺 即系同建制派嘅业委会，就斗到七彩噶啦， 系， 即系用好多钱，打官司啊，试过， 咁 结果咧系成功推翻咗建制派嘅业委会， 系， 咁咧系啦，跟住就咁当中过程咧，佢一定系揾过啲即系希望啲政党啊帮下手啦，咁啊站下台。咁当中真係边一派都有嘅，其实 係 咁结果呢，就其实嗰陣时业委会就讲得好清楚，同呢啲政党 係 就话我哋业委入面呢一定会有个人去出战㗎啦。 哦，即係业委会会有人会 挥㗎啦。 OK， 係啦，但係就未定。咁其实各个政党呢都好明白，你已经係一啲地头虫呢， 啊， 一定係你哋话事噶啦，你哋最紧要噶嘛，硬冚都冇意思。咁好多政党都已经让路噶啦。 系， 跟住咧嗰阵时，民主党嘅庄明辉咧， 系 就一路咧就其实就好友好嘅对我哋，即系个表面上， 我表面上好友好，庄明辉 食下饭咁样， 系 咁食饭咧，我听翻系。喂，风花雪月嘅啫，即系讲玩讲食，跟住突然之间有一日就话，喂，倾过偈，话协调唔到， 系 话关注到撞你撞民主党区， 系 即系我哋真系即系晴天霹雳， 吓，即系话佢要出选啦，喺个区喺都善区嗰度， 系啊， 因为佢冇预告喎，系咪？即系无端端喺同你扮 friend。扮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之间有一个咁嘅消息话俾你听， 系啊，俾我哋嘅感觉完全系咁样。 吓， 咁再讲少少背景，点解我哋觉得好晴天霹雳咧？ 系， 因为呢个庄明辉咧系喺将军澳区系会游走嘅，有时喺坑口又会见到佢插旗。 哈哈哈。 咁结果出到嚟嘅版本系咩咧？话我哋。将军澳民生关注组有几区同佢撞，但系实际系点样呢？实际就系嚟嚟去去，净系见过佢一个人， 吓， 即系人嚟讲，净系见过佢一个人。 嗯， 就谂住出现喺，譬如三区， 系 三区之中咧，佢究竟个三区佢所讲嘅撞区系移民村， 吓， 叫做宝仪选区， 系。 宝仪选区的现任区议员是谢正峰，因为他够胆说是关注组的现任议员撞他区， 哦，你不要说了，喂，大佬现任议员来的，怎么撞区啊？ 现任他就说即几个选区就其中一个就是宝仪啦，但是关注组的现任议员来的， 现任议员都说可以撞区，喂，那个是阿谢正峰，都是即系非建制派的啦，是不是 啊？是啊，仲要是即系前民主党成员嚟嘅。 哦，前民主党就可能不当自己有。 系啊， 咁好卑鄙 喎。声称撞区喺边度咧？其实他哋好避重就轻嘅，冇讲明边几个，因为一讲咧，佢哋一定理亏。第二个叫厚德村。 系。 我再讲多少少，宝仪同厚德村咧，系连人都见唔到嘅。 即系你讲民主党啊，系咪？喂？咦，冇咗声嘅喂？ 即系冇人喺个区。喂，你好， 听得翻？喂喂喂， 听到？喂？喂喂喂， 听唔听到？ 听到， 得翻我同你玩开，短线唔见咗啊！喂，讲继续讲先。佢话啱讲到民主党就嗰、那个唔知边个，我唔记得咗个名啊。佢就话得嗰一个人，一个人嘅，不过佢就话几区就同民主党撞咗，佢人都冇，就系话个区系佢噶嘛。同埋有一个系庄明辉系嘛，就话。呢个现任议员嚟嘅，然之后民主党话庄荣辉同佢撞区咯，系咪啊？大概 你好，听唔听到？ 我听到，听到啊，你 听到啊？ 听到啊， 系系，我继续讲翻先， 继续讲翻先。 啱啱讲到阿庄明辉同阿唔知边个话撞区嘛，系咪啊？ 咁咧系啦，宝仪选区系我哋关注到现任议员啦，但系佢话系我哋撞民主党，但系就人同埋样都系冇见过嘅。 唔奇，嗰只现任议员就俾一个俾民主党话。佢同民主党撞 区，我哋现任议员撞民主党区咁样 神奇， 系啊， 喂，即系话佢话嗰区系佢嘅，咁佢就当真系佢噶啦。 跟住咧，我头先讲到厚德村啦，厚德村都系影都冇见过嘅， 系 唯一数到嘅都系庄明辉，即系佢系咪一个人系分身术咧？话我哋撞佢几区咧？咁同埋个背景咧，我哋嗰、那个。厚德村社区主任叫黄昌雅，其实佢是刘慧卿在任嗰阵时的立法会议员助理嚟嘅，系后生女嚟。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即系你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啦，就喺好多区都有呢个社区主任都准备，即系我讲啊呢个可能准备会参选嘅，然之后民主党就话嗰啲区系佢咯，揾呢个庄明辉咁讲，系嘛？ 系啊，即时考虑啊，佢哋 哇咁冇任特搵嘢又唔做，你净系话嗰区系佢喎。 系啦，喂，啱啱嗰个线路咧，好似有啲断线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刚才咧就阿嘉荣咧都讲咗啦，有几个区咧都系即系庄明辉咧喺度游走啦，系咪？然之后就话同人哋撞咗，包括咧就现任议员谢正峰。好啦，咁而家嘅情况系去到点样恶劣法咧？阿嘉荣。 即系我哋形容咧，你咁样系笃名啊嘛，同埋背后我哋睇到啲咩咧？点解佢系要笃三区？ 嗯， 会唔会系借嗰两区即系挟持咁样嘅形式咧？ 嗯， 我谂啦，挟持翻佢哋想要嘅都市， 系 即系用呢啲咁核突，搞到我哋其实好有压力嘅，因为我哋同嗰啲咁嘅土共咧，已经即系斗到七彩， 系 后边咁样放箭。简单啲嚟讲，你两个街坊睇落系民主派嘅， 吓， 其实你两个一齐出箭咧，系必输噶嘛？呢、這个系 都好大机会啦，吓。喂，我想问一下， 饱受压力。 阿嘉荣，喂，业委会嗰位嘅准备，即系可能有机会啦，吓，因为唔可以咁样讲实啦。佢即系都可能会即系诚意拳拳系想服务市民嘅嗰一位系边一？是不是姓李那一位的你們 是啊，他現在是都會站的副主席叫李柏堂。 OK， 柏堂就是都會站的這個業委會的副主席，是不是？ 是， 我、哦、明白。喂，他是不是一間都可以，他一開會、啊、是不 是、我剛才都打得通給他的，他準備好的。 哦，好啊好。喂，那我們不如又可以又聯絡一下他、啊、好不好？ 好 啊，好啊，喂，咁我依家打俾佢噶咯，得唔得噶 ？OK，OK， 因为佢系当事人啊嘛。好啊，喂，唔该晒你啊，嘉荣，喂，真系多谢晒你，即系好详细咁样讲解咗民主党咧点样咧喺冇人嘅情况之下就派一个庄荣辉咧走去搞局。好，喂，多谢晒你嘅见证啊，嘉荣。 就 唔该，陈区。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四围都话自己系佢地头咁喎， 系啦，咪打得一条友嘅啫，屌你老味，就话现任嘅议员同佢撞区，咁呢个都好笑啦，系咪？我即系我真系闻所未闻啊，吓，即系我接触嘅人都唔多啦，可能系，但我闻所未闻就系有一啲嘅非建制派嘅所谓政党，会同样话一个非建制派嘅现任嘅区议员话佢撞区嘅。咁就係第一次聽啊！咁我哋依家咧，不如就都打俾當事人啦，係咪？即係講下，但係佢可能會再個感受咧，都會深啲。我哋而家打電話俾佢先嚇。係業委會都會站嘅業委會副主席。咁啊，電話咧就正在接通當中噶啦。嗱，其他益友咧，如果想打電話嚟傾偈咧，都可以打8191204781912047130條線係等緊大家電話噶啦。咁咧，依家系嗰个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啦，时间嚟到11:23啦。 咁啊，听下咧好多街坊嘅心声啊，真系呢啲系电话就接通紧，咁睇下系唔系，可能佢都有啲嘢忙紧先吓。 你听到话突然之间话打俾佢嘛？你 吓？ 又突然之间话打俾佢嘛？ 诶，咁啊，似乎系唔通喎，依家。咁或者系睇下佢会唔会PM 翻我话翻俾我听，话睇下系咪开紧会。好啦，咁啊有啲益友话叶生可以讲下同秀姑系咪好 friend， 应该唔系啊嘛？ 知啊，边个秀姑先？ 边个口同埋边个叶生先？佢话半年前嗱，因为咧。我哋根据有一位益友 Raven Chan 讲咧，就话你半年前都仲同秀姑好 friend 喎，咁啊唔知系佢讲边一位啦，啊咁我哋 系黄杏秀啊，唔系嗰啲秀姑啊， 咁或者系佢可以讲讲啦，系咪吓？即系讲清楚啲啲人名吓，咁我哋系会照读出嘅。好啦。咁不如我哋再打多次，睇通唔通啦，好唔好啊？ 好。 如果唔通，我哋就接其他益友嘅电话啦。 话时话呢个将军澳社区主任郑锦满去咗边？ 郑锦满咪唔使翻工啦，系咪啊？郑松泰话咩啊嘛？台风啊嘛，屌你老味！ 佢即系佢有一轮好兴打格，狂打格噶嘛，而家唔见咗。 吓。啊！电话再接通紧嘅，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就睇下佢几时可以得咧，就打翻俾佢，因为佢当事人咧就可能有啲嘢问翻佢，就会清楚啲吓。 好， 好啊，咁啊都系唔通啊，咁我哋打俾其他益友啦，或者吓 1899124789 嗱8191204781912047吓，好啊，依家开始接听益友嘅电话啦。 喂， 早晨，点称呼啊？你好， 啊，又系姓黄 嘅，系黄生你好， 系上次打过嚟噶， 系黄生，系点啊？你想讲啲咩啊？黄生， 冇啊，寻日帮你屌柒刘小丽啊， 哦，你俾佢封锁咗未啊？嗰个 Facebook 冇喎， 哦，佢可能唔记得咗， 一只字粗口啦， 吓。因为他已经封锁了阿郭俊的 Facebook 了，已经他没有留言，可能你就少些粗口了，是 的。我不是 Castle 给你看 了。是啊，是啊，我见。 我又不知道 是谁。不是你 send 了，你 PM 了我的嘛，昨天。 哦。 你是不是那个啊？你是 PM 那个 Capital 给我的，你不是。哦， OK， 或者你一会 PM 回给我。 哦，好啊，好啊。 哈哈，那你是想讲什么，黄生？ 冇啊，都系刘小丽咯。 系，咁你有咩见解咧？对于刘小丽呢啲咁嘅行为？ 冇噶，咁你唔想捐你咪讲咯。吓，唔明噶，系咯。 吓， 系咯，你觉得？我就系咁咯，跟住同埋选到你入去都冇用啦，屌又成日投错票。 吓， 输咁样。佢话系关键一只，今次都系。 系啊， 佢有讲噶， 屌真系成日投错票，我哋仲要知唔知啊？佢唔止一次投错喎，你明唔明啊？佢嗰短短九个月，佢系有三次噶，其实系 佢嗰阵时咧就做立法会议员咧，就经 常揿错掣啊嘛， 系啦，就话揿错掣又呢又路嘅，经常都系做。 第二次又系咁，当你真系蠢过只猪啦。第三次咧咁，我都怀疑佢系鬼啊，屌！ 嗱，嗰陣時嘅報道係點咧？嗱 ，HK 零一報道啊，呢啲係佢友好媒體嚇、面臨 DQ 危機嘅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半個月之內咧五度甩碌，繼早前開會問錯問題及再引用特權法調查廉署人事風波動議趕唔切投票之後咧，今日又發生類似嘅蝦碌場面。嗱、真係友好媒體嚟噶，喂，將呢啲咁嘅議員不應該犯嘅錯誤咧，就變成什麼蝦碌啊、甩碌啊？你將佢淡化咗個嚴重性，好啦，咁啊個報道寫咩咧？佢話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咧，就召開首次會議， 咁咧就由民建联嘅刘国芬同埋公民党陈淑庄咧二人竞逐正副主席。咁啊，正当各人咧埋手盖印投票嘅时候咧，刘小丽突然高呼主席，我吸错印啦咁样吓，就系咁啦。屌你老尾！ 但系冇得改噶嘛呢啲。 咁呢个有冇得改唔知道，但最终咧，刘国芬咧就以9-5咧就击败陈淑庄咧当选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啊。据了解咧，投票前咧，刘小丽及梁国雄咧就双双迟到，两人咧就急忙咧攞选票并投票，就不料刘小丽咧就再度甩碌，就系咁啦。屌你咁啲唔系佢甩碌呢个柒碌，咪出96,000人工咩甩碌啫？有得经常投错票嘅咩？ 哎呀！真 系 有 够， 真系 嗱，喂，仲有啊，喂，仲有一单啊，佢话咧， 我觉得冇咩问题。 唔系你仲有一单咧，就系咧，喺10号啊，即系呢一个系应该10月10号啦吓，举行嘅立法会大会咧，民主党林卓廷提出引用权力及特权法啊，调查廉署人事变动嗰个风波，刘小丽咧就只按出席键，就冇按赞成键，令到地区直选嘅票数咧就仅差一票而未能过半数，意外失手。呢就扑街刘小丽 ，OK， 咁啊11号咧就点咧？ 真系第二 Q 啊，真系，即系政府帮咗我哋啊！ 喂，第二日咧， 袁海文要屌刘小丽喎。 系啊，未讲完啊，刘小丽咧就喺保安事务委员会睇错立法会秘书处提供嘅背景文件，以为咧当中咧系提及设立禁闭营收容难民，咁啊随即咧被保安局长黎栋国系反驳，咁咧就首先咧佢就话咧睇唔到喺文件里边咧系有提到呢一句吓，咁咧。就原来咧，呢个刘小丽咧都唔知睇咗啲乜撚嘢嘅 ，OK 吓。咁啊，仲有咧，仲有啊， 仲要选入去。 仲有啊，21号咧就喺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咧讨论本地播刊注册条例期间咧，刘小丽发言嘅时候突然提出有特首选委候选人被裁定提名无效嘅问题，被指搞错议程吓，就系咁啦，就系呢个八婆啦。 系呢、這个麦美娟赠佢嘛，笑声救地球啊！ 我话铲你啊，真系 啊呢啲咁嘅卵人 啊，真系打个电话入嚟啊，系咪有份参与呢个小陈刘小丽啊？ 唔系嗱，呢个刘小丽咧，其实应该系面对群众啊，我觉得，因为嗱，你知道佢哋不停咁样谩骂同埋讥讽啊、嘲笑啊基哥啦，系咪？我哋当然系睇阿基哥非常之唔抵，但系咧。嗱，基哥亦都系嗰个胸襟咧，系好广阔，亦都咧即系有容乃大啦，系能够啊，即系你知佢系政坛元老嚟噶嘛，亦都系唔嫌弃我哋呢个平台啦，可以话系咁就。 我自从上次我听完基哥讲嘢咧， 系 我对有啲改观，我之前系麻麻，对有少少反感， 系 同嗰啲和希丽嗰啲泛民一样， 系 系啊， 但系佢系首先提出修改基本法嘅立法会议员吓，咁啊，所以咧。 基哥反对修改议事规则添， 基哥亦都反对修改议事规则，亦都系唔听老平嘅指挥嘅吓，呢个系佢嘅，我哋引述佢嗰个嘅讲法。好啦，咁刘小丽，你作为一个比基哥年轻20几岁，你又不停咁样嘲笑基哥又老啦各样啦，喂，你系咪更应该系去即系接受呢啲嘅？即系我哋唔敢讲啊，网路媒体啦，或者咩系发毛个媒啦，唔紧要啦。咁但系起码我哋真系作为一把声音。是真的在个网络上边，不是没人听。你说我台没人听，你就说即可以不用采我啦，是不是？喂，那你现在不是没人听，你 D100 你都去啦， D100 真的没人听了，是不是？那你喂花生台没人听了，这个没争议啦，是不是？花生台你都去，那就唯独是我们这个台呢，本土台呢就不去。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喂，这些是喂，那我们不是市民吗？难道你说我针对你，那你都可以上来解释的。是不是梁国雄都试过啦，是吗？那为什么他是不肯面对群众呢？是不是怕有些东西会穿煲呢，兜不切呢？ 应该是啊，捐款那些东西搞到坏。 那个捐款门的事件，喂大佬，你捐给谁呢？喂，是不是要预备一些资料给大家看看这个香港厨师联盟是什么人啊？对不对啊？吓，没的，完全不讲的。 哇，是他是什么会来的？ 吓，就是帮他助选的协会咯，香港厨师联盟就捐了10万元去帮他助选咯。 我真是助手即加右手。 嗱，不信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下，这个到底是什么组织？ 又不捐咩红十字会那些广为人知的组织，又不捐 咩红十字会，不是他控制的嘛，他梗系不会捐啦。 系，唔系我意思是那些出名嗰啲嘅慈善组织啊，系啊。 因为佢依家就要捐俾一啲自己有嘅组织啊嘛。 系啊。 其实咁咪巧立名目，左手交右手咯。 即系过翻俾佢。 咁嗱，呢个我又唔知啊，我唔可以咁讲嘅，因为佢会告我。 我私仪咁样啦。 系可以咁样私仪吓。可以咁样私仪，但系我又冇证据嘅呢样嘢，系所以要佢交代咯。 啊，系啊，你系个凡事都讲证据嘅，系啊。吓， 咁我觉得佢要交代咯。喂，咁嗱，比如话咁样，你听完之后，喂，你都会私仪，佢会唔会系通过呢个组织话办捐咗100,000蚊，然之后私下回翻俾佢？喂，呢啲嘢系喂啲市民啊，你阻止唔到佢有呢个想法嘅喎。如果你一直唔交代嘅话，系咪先啊？ 系。吓。 咁啊，阿黄生，你仲有咩补充啊？ 啱谂到，而家唔记得咗要想讲咩，谂下先。 系你可以谂一谂下。 我偏系有讲噶。系啊，冇啦，唔应该选再选啦，计都咁错，咁你点同共产党格斗啫？ 嗱，呢个咧最新消息咧，原来就话刘小丽咧又话要捐钱啦，就筹款咧就抗高墙，我哋需要你帮忙。他就在抽水了，说我们没钱做健康大使，殡仪馆高墙落广告，但日日落街站和市民见面派传单，印刷开支都不少，这么多印刷品已经花费150,000了，对他们一个小团体来说财政负担实在不小，希望大家帮帮忙捐款对抗高墙。这些东西是全部垃圾来的。喂，当初你那班自决派什么珠海的，喂，不是很提倡要环保的吗？为什么要印多这些粉纸这么多单张啊？请问 用回那些环保 banner 啦。 喂，你用回那些烂布烂，喂，你现在那么多那些烂树，为什么你不拿那些树 去做一个 banner？ 啊，喂，你很有创意的嘛，你们是对不对啊？你真的印刷，喂，你这些是不是斩了很多棵树很不环保啊？这些一向你们说的，你们扮开小清新嘛，一般人做我没有反对的。 形 势系咁 喎， 喂，呢啲系你自己讲出嚟噶嘛，啱唔啱啊？喂，我哋依家刚才咧系收到一个传单喎，哇，呢个八婆真系厚颜无耻啊！喂，不如我 show 俾大家睇下。喂，乜啊，黄生，你冇咩补充添？如果冇咧，我哋就 哦冇啊 ，OK， 冇啊，系赞你啊 ，OK， 喂， 打机都赞你啊，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黄生，喂 ，share 出去记得帮手吓，因为我哋收视低迷嘅。唔该晒， 我唔敢啊。 哦 ，OK， 唔紧要吓，多谢你电话，拜拜。喂，其实依家咧收听紧 YouTube 嗰啲嘅益友咧，都可以系 share 出去嘅，你知唔知啊？吓， 即系将 YouTube 嗰条 link 啊。 系啦 ，share YouTube 嗰条 link， 最紧要我哋要有收视，如果唔系咧，收视低嗰啲一百咧就唔掂啊！我哋 刘小丽当你臭死啫。 咪依家有收市都当我哋臭四啊，更加跌嘅时候更加臭，一支臭到冤啦。 系而家佢口硬啫，心里啊好惊啊，小丽老师。 佢唔需要惊我嘅，我觉得系。睇下呢个小丽八婆咧，真系戆鸠。喂，无啦啦喺度 call 阿欣妮嗰句嗰首歌。 欣妮咁 call 咗歌词， 你见唔见到？喂，睇唔睇到啊？ 我未睇到啊。 系你未睇到？喂。咁啊，宁愿奋斗到百千次，创出创出幸福快乐香。 呢个电视广告一路系咁播。 喂，知唔知炒噶呢个刘小丽真系？啊，刘小丽博士42岁啊！哇，真系肉酸啊！真系。 同你两手相牵啊！ 同你啊，两手相牵啊！发千分而千分光啊！哇，嗱佢点咧？嗱佢哋好中意用啲句式嘅。OK， 嗱我哋睇下啦。我就一句啦，逗号刘小丽逗号，尽管失去了议政平台，却未敢轻言放弃，继续为民主、为基层打拼。喺离开立法会嘅400多日里边咧，我哋走遍咗九龙西区嘅每一个角落，超过500次街站，继续举办墟市。唔知咩墟市啦吓，喂，旺角嗰个系咪你搞噶？请问，喂，佢呢样嘢佢嗰阵时割席个记唔记得啊？旺角嗰、那个 次话自己冇佢哋冇嗰次啊嘛。 系啦，佢话咧冇佢咧就冇嗰次旺角嗰个墟市咧系咁旺，即系咁旺咁多人嘅。喂，嗰次系关本民前事。喂，你唔可以立住人哋嘅功劳嘅，嗰次系关本民前事。咁但系你又话同本民前嗰啲暴力行为咧就唔认同，咁你即系想点啫？系咪先？啊！好啦，咁啊，跟住就 嗱，佢又喺度抽水啦。个风雨过后满目疮痍，我们需要重整残局嘅智慧同决心，再站起来啊！就为下一代重新振作，继续奋斗。OK， 就叫人哋提名佢啦。咁佢咩咧？嗱，佢又话嗱喺度卖呢啲咧就惊识热狗嘅俗语叫卖小强啦，即系卖即系扮惨啦。由板间房到大专讲师，我成长喺一个嚟自潮州嘅基层家庭。咁揾郑锦满去选都得啦，潮州 乡里， 潮州满， 即系好似周星驰引用嗰句，变到乡下下一句。 我细个嘅时候咧，一家六口就住板间房，一锅白粥，一碟腐乳就一餐啦。你信唔信佢啊？屌你老味！ 一餐系咁嘅。 屌你乜个餐又烧嘢啊嘛？一锅白粥，一碟腐乳，哇系咪？佢唔系一碗喎，原来一锅喎。屌你乜成锅食啊？咁家产。一锅。白粥啊，咁啊，十五岁开始帮人补习，喂，啲大班人系咁做啦，啱唔啱啊？呢啲拎得出嚟讲咧， 我冇咁劲，我十七岁先就咁 样。吓，咁唔系想十五岁开始帮人补习，都唔系一件咩嘢咁轰天动地嘅事啦。个大学就半工读度过，啲大班人做 part time 啦。佢呢一段又一段嘅记忆，教晓咗我幸福咧就唔系必然。咁我哋系人都知啦，屌你老味， 福相丰数咩？ 唔系大班人知啦，喂，十五岁帮人补习，大学半工读，大领班人系咁啦，我小弟都系咁啦，使唔使我又去选啊？咁家产真系，喂，系人都知幸福唔系必然噶啦，戆鸠你帮我守护唔到嘛，但系好啦，佢话毕业之后咧，我有幸啊，有幸有条件继续进修，最终啊成为大专讲师，只系今日嘅香港年轻人仲可以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咁样啊？咁啊咩话？无论下一代点努力，香港仍有向上流嘅条件嘛？任教大专十年后，见证咗好多基层学生为咗升学啊，上进苦头啊，借贷打工赚学费，有学生甚至受到家暴，只能咧留校自修到深宵。我嘅学生咧，即使辛劳学习都唔易升学，或者孭上一身学债。呢个系一场完全唔公平嘅游戏，无论个人点努力咧，都无法扭转。嗱，呢啲系真系嘥鸠气啊！喂，到底你系咪生活喺香港嘅咧？喂，依家我哋有一个机构，有一个政府嘅机构系叫学资处。喂，嗰度借贷咧，喂，你如果真系好穷嘅话咧，你系俾人查家宅啦，俾人审啦。嗱，呢啲系冇办法噶啦，你要攞政府钱啊嘛。你咪俾晒嗰啲咁嘅嘢俾佢嗱，如果你话，哎，我冇银行存折，乜柒都冇，开只烂面嘅，即系嗰个北京呢、這个，即系无需受到资产审查，免资产审查， 一点几厘啫嘛， 嗰个系百分之一点几，系极低利率嘅，对唔住啊，刘小丽喺依家2018年嘅香港，我唔相信，我绝对系唔相信，系有任何一个人。除非孤儿冇人帮佢去做呢一个嘅，即系你借钱有一个人系叫做担保人噶嘛，系咪？我都借过，因为小弟所以我知啊。除非你一个孤儿，你连监护人都冇嘅，咁你借唔到钱，咁你又屌你乜？但你就唔需要， 唔 系，但你可以攞关啦，就嗰个系免还款，即系无偿嘅一个，即系唔需要你去审查，基本上你冇收入嘅话。即系我唔相信咧，2018年仲有呢支歌仔唱，就话因为唔够钱而读唔到大学。对唔住，系冇呢支歌仔唱。香港嘅福利咧， 张超雄嗰啲话小朋友冇得去海洋公园嗰啲 啊。对唔住，香港依家我觉得咧，喺就读大学方面咧，呢个福利咧好到不得了啦。喂，真系好到冇得弹喺呢方面。如果你要为咗反政府而反政府，冇好讲。我哋是其是，非其非。喂。唔会再存在话任何一个人系因为唔够钱而读唔到大学噶啦。你读唔到大学，因为你懒惰。对唔住，呢样系事实，我唔怕讲噶。喂，依家已经比起我哋嗰阵时个年代，唔好讲啊，好似我系好老咁。但系喂，但系喂，隔咗呢几年啫，每一年我话俾你听个出生率都下降嘅，系每一年出生率都下降，而系嗰个大学学位系不断增加嘅时候，喂。你是应该容易入咗大学嘅，而唔系难咗噶。唔好再卖呢啲小强抽呢啲白痴水啦，刘小丽，你系咪生活喺我哋香港嘅咧？喂，依家讲紧系小子化，讲紧出生率系下降，讲紧人口老化。人口老化系咩？即系讲紧个喺当个大学学位越嚟越增加嘅时候，梗系容易入咗啦。点会难咗啊？ 你怎会写得出这些东西的？你是不是生活在我们的香港的？请问 你计数以前10万人争2万个位，现在8万人争2万个位，咁上下咯。 喂，现在那个比例是高了很多的了，知不知道啊？刘小丽做什么想一身学债？你没办法，我都没想一身学债啦。喂，你不要怨人的，嗱呢样嘢你唔好怨人嘅喎。当你嗰个资产审查又过唔到嘅时候，咁你系要借烂面嘅啦。咁你可以批评话佢嗰个嘅资产嗰个条件啊太过苛刻，但系冇得批评嘅啦。个个人都话想全部攞晒关嘅啦，一蚊都唔使借啦。但系冇咁多钱先啊，家大佬啱唔啱啊？喂，梗系一条线系画咗咧，系每一个人都唔会同意嘅，即系等于派钱话18岁，点解唔系17岁半啊？点解唔系17岁？点解唔系16岁半？一定有人拗嘅，但系画咗嗰条线就系嗰条线，你超咗就冇办法，咁啊你过下自己嘅事啦。咁你想读嘅，你又冇闲钱，咪烂面咯，好简单啫嘛。呢样嘢冇得拗噶啦，已经系就唔好写呢啲咁嘅矫情文、垃圾文，你真系完全唔了解我哋香港嘅情况吓、啊。好啦。咁佢就话：，我喺课堂传授知识，但我发现学位并不足以让佢哋咧挣脱枷锁。吓、啊，咁你想点啊？即系你想向上流冇条件啦、啊，系咪？咁你点解决呢、啊、就话官商勾结下，平凡嘅幸福咧都时不容易。咁啊，喂，香港好富裕，但人嘅尊严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因为有你啲咁垃圾议员啊嘛。 喂，你个客观啦、啊，因为佢啲垃圾议员啊嘛， 文 嘅 你票又投捻错。题目又问捻错，好啦，官商勾结之下，资源咧从来冇办法用到香港人身上吓、啊，又喺度赖官商勾结啦，乜捻嘢都吓、啊。喂，官商勾结以前都系怡和洋行嘅啫，唔好意思啊。官商勾结系从来第一，你如果讲乜嘢都系官商勾结咧，只不过系由英资咧变咗个港资，再变中资啊，唔好意思吓、啊。你唔好话不响97之前冇啦呢啲嘢，啱唔啱啊？即系我觉得你反政府又好，撑政府都要理性。唔好屌你啦！冇讲紧到喂，97之前我哋香港都唔系乌托邦嚟噶，唔好意思啊，啱唔啱啊？新机场揾咩承建商啊？吓、啊，知唔知啊？有冇调查青马桥揾咩承建商？你自己查下啦，屌你老母！乜捻嘢都官商勾结，以前英治时代一样有啊，有啲嘢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好捻反感对啲人真系。你理性啲先得，咁啊有啲嘢系好啦。佢话睇电证，因为政府冇做好退休保障嗱，又讲退休保障啊，又讲啦嗱，而要喺街头穿插执纸皮过活嘅老婆婆，仲系因为社区规划不当而要日复一日躲避食环追捕嘅反荡。喺今时今日香港，即使平凡人要寻觅卑微嘅幸福都殊不容易。喂，唔好意思啊，喂，我哋都要讲过好多次，唔好再喺度影嗰啲街边嗰啲阿婆又喺度卖小强啊，好惨啦。喂，有啲阿婆根本上系有楼噶。 红磡又怪咁啊，好有钱添啊！我记得， 只不过佢系过日神，因为嗰啲屋企人唔理佢，佢喺度过日神，喺度执呢啲咁嘅纸皮嚟卖，大有人在啊！唔好意思，同埋如果有啲人系真系，就算佢私楼都好啦，佢都可以攞综援喎。如果系冇，即系完全冇收入，佢啲仔女又签衰仔纸，话系可以噶。唔该，你真系你有冇了解一下成个福利制度系点样运作噶？屌你老母刘小丽，啱唔啱啊？喂，我成日鼓励噶。喂，有啲人如果佢系即系嗰啲老人家，使乜做呢啲咁嘅嘢啫？系咪先？佢咪攞综援都冇咩尊唔尊严，放唔放得低啦？你都行到人生最后阶段咯，系咪先？香港嘅制度系保障到佢哋嘅，事实系，当然个钱系少啦，系咪？但系就一定多过你执纸皮咯，你执得几多啫？但系你有冇了解过执纸皮嗰啲人到底佢系因为佢系？咩嘢原因？终极嘅原因系咪因为佢系好穷而执纸皮，冇咗嗰十几蚊系过唔到活咧？我话俾你听，你就算喺香港今日咁嘅物价水平底下，佢去执嗰啲纸皮啊，佢执足十几个钟啊，都系过唔到活嘅。话俾你听啊，除非执垃圾食嘅啫。你要搞退休保障唔紧要啊，刘小丽，你唔好攞呢啲咁嘅煽情嘅虚假嘅故事出嚟讲啊嘛。即系呢啲系咪你话几差呢啲人系？好啦，后边嗰句就唔评论啦，系咪食环追捕嗰啲系嘛？咁事实上系有，咁但系你又保障咗咩咧？你点样守护佢平凡嘅幸福咧？就冇写。好啦，嗱又讲啊，连佢老母都拎埋出嚟讲啊 ，OK 吓、啊，就话咧 喺度 吓咩啊？ 去到咁尽咯 吓， 佢话咧，佢话佢老母患癌嘅时候，曾经问佢点解佢作为家庭主妇又冇退休金可以依靠，系咪照顾家庭都唔算贡献社会？嗰阵时佢答唔到。佢而家佢系撑全民退保，推动社会公义，正是希望母亲嘅心愿咧能够喺其他人身上实现。喂，呢啲好有争议性啊！第一，喂，你话佢为家庭主妇有退休金，咁有冇家庭主夫咧？又吓冚家产？如果佢喂咁，系咪人人都要有呢个保障？喂，如果佢从来冇做过嘢咧？如果两公婆走来香港定居，家庭团聚，然之后生六七个，系嘛，一路攞综援嘅，咁佢系咪退休？佢点使乜退休啫？咁佢有冇包埋我个退休金个网嗰度啊？请问，喂，呢好争议性噶，同埋你如果要搞全民退保，你要嗰啲僆仔供多份嘅，唔好意思啊，你搞掂咗强积金先啦，刘小丽，啱唔啱啊？全民退保、啊，啲钱天对落嚟啊！成日靠个种子基金唔运作得几耐嘅啫，好多欧洲国家都濒临破产边缘啊，大佬，唔好再呃人。仲有佢嗰个免工退保，我唔知佢引嘅咩银纸出嚟咧，系咪派永通银行咧吓？啲、免工咧，嗱、冇解答噶，免工退保呢样嘢系，你知唔知啊？ 即系钱从何来啊？ 嗱，钱从何来啊，大佬？嗱，跟住又睇下佢嗰个咩啦？唉，即系你睇佢啲文宣咧，就系呢啲咁嘅小清新啊！即系魏文清啊，啲咁嘅嘢嚟噶，唉，真系。睇下呢段啦，啊，好多朋友感慨啊，就呢段写咩啊？沙中线造假丑闻同埋高铁问题，官员竟然不断堆砌大话掩饰失误。香港就系我哋所熟悉嘅廉洁专业嘅香港吗？咁样唔使你问嘅，呢啲啊田北辰咧落立晒噶啦，啲功劳冇你份啊，唔好意思，呢样嘢事实上系田北辰揭露嘅。就唔关你事吓。进入 ICIC 成立后嘅八九十年代，大家满以为香港迈向进步，但而家香港人却要活喺方言当中，强迫人民接受方言，习惯喺方言中生活，正系实行专制管治嘅法宝。你都系讲紧大话啦，啱唔啱啊？刘小丽，捐钱唔系我哋督促你，你又唔捻捐。临尾有一炮过捐24万，想搪塞呢啲咁嘅人把口。好啦，你嗰个咁嘅所谓嘅义工队又冇搞到啦，系咪？你个免工退保又搞唔到啦，咁你系咪老千啊？系咪呃人啊？你系咪要强迫啲选民去接受你啲方言啊？请问，嗱，跟住好笑啊！ 义工队咪唔系咩咯？ 嗱，踏出一小步， 义工队啊， 造福下一代，个民始向始咧遥不可及，但我哋不去努力争取嘅话咧，就可能连自由都失去。面对专政体制，香港人系咪仲要后退呢？我们都是历史上的微尘，但每粒微尘的一小步，将来回望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一大步。就让我们呢、即为所爱的地方守护平凡的幸福。这样，喂，你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些是对不对啊？小丽老师，刘小丽博士，屌你老母。不死撚了，死撚了，不好意思。 咩笑什麼？ 唔系佢死捻咗，咁你冇屌？唉，我谂起佢头先个页好笑啫，佢讲佢连老母都搬埋出嚟啦，系咪先？屌，死捻咗嗰个老母都搬埋出嚟啦，就话佢冇退休金，你烧啲俾佢啦，落去冚家铲，真系好捻肉酸啊！啲人真系。乜撚嘢？佢老母冇退休金啫，你乜撚嘢啫？喂，你做家庭主婦啊，自然冇噶啦，大佬，即系人人要有啊，唔系人人乜嘢？ 咁佢嗰样嘢冇叫退休金，叫安老金咪得咯？ 喂，你都喂你话唔系？佢哋认为家庭主婦都系一份工作啊嘛，吓、 叫佢老公出俾佢啦咁， 吓、咁有冇家庭主婦啊？请问吓、大佬？咁得啦，食软饭都得啦，系嘛？喂，不如话 叫阿黄于桥去争取。 喂，呢个你讲啊，唔关事。啊，比如某人、某两公婆啦，唔系你唔好开名啦，咪一开名啊，我哋思源啊，某两公婆啦。咁一个咧就食软饭，一个即系废柴嚟嘅，专食软饭咧就推个老婆出去卖咸相 ，OK？ 咁卖咸相啊，咁佢老公咧就一笔冇正业啦，无所事事啦吓，我冇开名噶吓，唔关我事啊，陈兴旺嗰啲嘢。 嗰个唔系议员助理嚟嘅咩？ 唔系佢依家唔系啦，已经咁好啦，咁好啦，咁嗰个系咪叫家庭主夫咧？请问系咪可以退休嘅时候可以又攞退休金咧？吓、 把点样佢咁点样为之？ 卖上嗰啲收入，即系0% 捐，即系去供。 咪咯，咁佢嗰啲喂，嗰啲所谓自由职业者 freelance 嘅，咁佢点样计啊？喂，咁佢可能唔需要报税喎，咁点啊？咁点啊？你话俾我听，咁点啊？阿刘小丽唔系大只讲就得噶啦，啱唔啱啊？你要有一个好即系好详尽嘅一个铺排，有一个建议拎出嚟先得噶嘛，唔好话我哋唔睇。嗱，我哋睇晒啦，你篇嘢咁你写咩啫？好虚无咯，你嗰啲嘢系完全吓，净、啊、系守护 咁好实在嗰啲咩？你会追佢 唔系呢啲系啦，好具体嗰啲嘢咧，你又唔再承诺啦。咁啊，依一开始咧变咗成个人咧就好虚浮啦，都唔知道你喺度讲乜。嗱，佢有咩？我们追求咧就冇真普选咯 ，OK？ 就俾我们要追求真安居，就不要炒卖房屋。我屌你老味，真好笑。咁你即系同阿清，即系咧清永师中原地产作对啦，即系你叫啲地产嗰啲经纪全部死因咗佢啦。喂，你知唔知好多人从事地产业噶？吓、 啊，好有钱添， 吓、啊、有钱有佣噶，嗰啲人赚佣赚好多。你不要炒卖房屋。就增建公屋、居屋，喂，唔好意思啊，居屋都有人攞嚟炒噶，喂，居屋都有人攞嚟炒，公屋都有人攞嚟炒啦，屌你老尾，有啲叫租者置其屋啦，啱唔啱啊？人人要有合适居所，跟住咧增健康，就改善医疗政策，减少排长龙，令市民健康有保障，都冇用噶，好多公立医院 咁好虚无个都唔讲 啦，啲公立医院好多断错症啊，佢唔捻知啊，呢啲系，同埋好捻 hea 噶，公立医院系。呢个事实嚟嘅，冇得呃人嘅、啊、你唔信问阿益友啊吓、啊，去睇个病啊知。好啦，真民主啊，坚持双普选，拒绝政治筛选。哦，因为佢将个普选咧变咗真民主。 哦， 系 佢冇咗限期啦，佢由2007、2008啊，2011 嗱嗰阵时啊，讲咩咧？2003年嘅时候咧，七一游行咧，泛民主派就要2007、2008要双普选啊，跟住咧就笑话蔡素玉咧又褪，但系其实原来佢哋自己都褪。当差唔多到2007、2008嘅时候咧，佢哋泛民又话啦：我哋要2012双普选。当差唔多去到2012年嘅时候咧，佢哋又话啦：我哋咧就要今次咧醒目咗啦，唔好下一届啦，就变咗2017、2020就要双普选。 咁佢又冇笑嗰啲咩沉降上下系咁喐啦。 佢哋喐得仲劲啦，系咪？那个沉降都系喐少少啫，我唔会冧嘅，话俾你听啦。 10cm 定1cm，唔记得咗咩毫米啊？ 唔系，佢20个毫米升到95个都唔会冧嘅。如果冧咧，话俾肥佬礼嗰间厂咧冧捻咗好耐噶啦，因为佢将军澳年年都沉降嘅。但系沉降咧，沉降之中咧，楼价咧就飙升咗好多倍嘅。OK， 我唔觉得会冧嘅，不过唔紧要啦，系啲人主要闹闹下啦，都系衰噶啦，咁样放宽嗰、那个。条件不过就唔会冧嘅。如果冧咧，首先冧咧就应该冧捻咗百胜阁啊，肥佬礼嗰间报纸厂先。你睇下佢嗰度啊，嗰啲沉降啊几犀利啊吓。由佢唔紧要，啲有数据嘅。由1999年察觉呢个问题之后，到2018年20年啦，你睇下将军澳沉降几多啲楼冧捻咗未知噶？佢大家去睇下知啊。不过依家冇人再跟进啫嘛。喂，嗰阵时泛民都扑出嚟讲啊，又话哎呀将军澳咧即系会冧啊，会咩啊，会拆啊咩啊。跟住冇人讲过， 每日教徒咁嘅啫。 咪梗系要咁噶啦，又佢要攞选票啫嘛。其实系咪制造呢啲咁嘅嘢咯？即系等于咩啫嘛？西铁一样啫嘛。西铁佢哋都闹大白仗噶，所以今日得8卡咯。吓、啊，你哋如果日日搭西铁，点解要逼？喂，点解要咁少卡数啊？点解要走屙屎啲？你问泛民啦、啊，泛民话呢啲系大白仗嚟噶，唔好意思啊。吓、啊，即系如果你逼唔到上车，要搭下一班咧，就应该要。追本溯源咧，就问翻泛民。嗱，我哋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嘅。你反政府都唔紧要，我哋喂大佬，你哋要有理据先得噶，啱唔啱啊？佢唔俾民主你，你咪屌佢唔俾民主你咯。你冇理由闹西铁系大白象噶嘛，啱唔啱啊？点你即系搵啲居民笨柒？喂，成个大西北啲人，喂，那个人口系不断增长嘅系。 同埋佢谂住发展西部大开发嘛，即系。 喂，那个大西北嗰个人口增长系。高于全港的平均数字的，不好意思啊，你又说那些西铁是大白象，大家看回苹果报是未删除的，有报道的，这些什么东西都是泛民自己说的，那时候将军澳的楼会倒了，只有看回那些报纸，那时候1999年、啊、察觉到这个问题，又说哎呀又会地裂啊，什么那座楼的什么地基什么什么柒啊，什么他自己说啊，他们这班友，好啊，不要紧啊，跟着真法治啊，坚持言论自由，捍卫制度公义， 就不能让政府打横行，依家政府打斜行都得啦，屌你老尾！ 即系都系好虚无咯。 吓、啊，你即基本上成件嘢咧就虚无个老字嗰本《道德经》 系嘛？哇，咁你即系同阿 N 姐嗰阵时话咩安居乐业差唔多啫？ 咁唔係喎 ，N 姐嗰個安居樂業、繁榮穩定係具體好多喎，即係總之為穩定壓到一切啊嘛，乜撚都唔好搞。我反而覺得 N 姐嗰個咧就具體啲喎，總之係反政府必撐，咁有乜問題佢講咁俾你聽啊嘛，係咪啊？ 劉少你，你可以講逢政府必反都得噶， 都得噶。咁你點解唔講咧？ 最实际啲，唔好讲咁多嘢。 系啊，你话我哋逢政府必反，其实都唔使逢政府必反。我哋逢政府政策，我哋都要监督。咁你咪讲完咯，系嘛？即系等于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我最记得郁文嗰个口号咧？真系冇得顶。鞭挞狼鹰，郁文最劲。讲完啦，已经八个字系，记唔记得啊？嗰阵时2016年嗰个标题，郁文唔系用永续基本法噶，系鞭挞狼鹰，郁文最劲噶。你大家搵翻嗰啲文宣出嚟睇啊！嗰啲咪文宣咯，屌你啲咩文宣啫？呢啲咩嚟噶？呢啲系刘小黎呢啲吓？你泛民最叻就讲完，因为自己唔捻认数啫嘛，唔捻算数啫嘛，冇人记得噶啦。我因为我系最记得泛民讲啲乜嘢阿侨民，我都全部记得晒噶。因为佢哋自己屌你咪依家西铁嗰啲嘢佢搞出嚟，唔好意思， 即系西铁得白卡啲， 得白卡系佢哋搞出嚟噶吓。 即系我好奇怪，乜有人会反对即系呢啲实际嘅基建嘅咩？即系交通， 有我话俾你听，佢哋由头到尾乜柒都话系大白象，大白象，大白象，就总之有咩反咗先，有用冇用，佢反咗先嘛，就系咁噶啦，吓，好简单啫嘛，吓冇嘢噶，佢哋系咁噶啦，即系咧， 到时唔认错啦，噶啦佢哋。 其实嗰阵时，郁文都讲一样嘢好啱，根本上泛民就点啊？政府衰，佢咪有运行咯。政府冇乜差错嘅时候，泛民咪冇运行就咁啫嘛。你泛民就根本上系根本一无是处，就要等政府又出错。你知唔点知而家政府出错，你都冇分家，因为俾阿田北辰咧立晒功劳。一田北辰揭发嘅嗰啲咁嘅九龙，即系嗰个红磡站嗰啲嘢系，你冇份噶咯。你泛民唔好谂住加把嘴落去咁啊！啲市民睇得好清楚喎，唔好意思，系田北辰揭发噶吓，就同你泛民冇关噶咯吓。唔好又谂住领功劳，冇你份啊！哦，喂，阿张亦都入咗嚟听话，欢迎晒吓、啊。好啦，咁我哋不如喂继续听电话啦。诶、哎，我挂住我自己噏啊，因为你明唔明啊？好兴奋啊！一见到刘小丽嗰啲咁嘅文宣咁垃圾， 唔系差唔多九钟啊？嗱，我哋 唔系十二点半咩？ 唔系十二点咩？ 唔系十二点半咪同佢讲咗啊？ 泛民咁啊，咁缩啊！ 吓唔系，黐线咁样变咗泛民你真系啊！啊， 喂， 早晨，点称呼啊？ 我叫阿俊啊。 阿俊你好。 竟然打到上嚟添。 系咪欢迎阿俊？ 系啊，咁即系前几日啦，即系应该系。應該是郁文邊個星期四佢宣判嗰日啦，嗰陣時一起身一聽到佢話打贏咗官司嗰陣時，其實都幾開心嘅。係自從2016年佢輸咗選舉之後，嗰一刻係最開心嘅時候啦。嗰陣時係 嚇， 就大家夠台應有都應該都好開心嘅。 係，梗係感受到啦。 係啦，頭先有講到咧，咪講到話。西鐵嗰單嘢嘅， 哦，西鐵， 其實西鐵嗰陣時咧，佢由九卡變八卡咧，其實都係因為田北辰嗰陣時做主席嘅時候咧，佢改變咗嗰陣時九鐵嘅時候，佢要嗰三條線嘅計劃嘅。 嚇！ 佢係點解咧？就係話嗱嗰陣時馬鞍山線咧就話要八卡嘅， 嚇！ 因為馬鐵咧就可以八卡過去啦，然後跟東鐵就十二卡去到紅磡，同埋西鐵就九卡去到紅磡嘅。跟住佢就自己改計劃，就將呢、這個西鐵同埋馬鐵互通，所以先至九卡變八卡嘅。然後就東鐵嗰陣時九卡過海，咁先有依家咁嘅計劃。 嗱嗰陣時田北辰咧就唔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但係咧 九鐵先開始改計劃噶嘛。 咁但係你泛民咧嗰陣時咧就不停咁樣咧。 就话西铁系大白象，而且对于呢啲嘅议案咧，对于呢个建议咧，亦都系咧支持嘅。咁呢样嘢无从抵赖嘅，你系反对噶嘛？你唔够票多，啱唔啱啊？你支持过冇得讲噶啦，啱唔啱啊？呢啲人系 见嘅，其实佢哋 你唔可以赖田北辰嘅。喂，田北辰如果面对一个好大嘅社会嘅压力，系要求。喂，呢、這、一个西铁唔好得八卡九卡，应该要十二卡。我唔知啊，吓嗰阵时系咪？喂，你冇一个提出过咁嘅讨论，冇一个 counter argument。喂，人哋讲乜你又话赞成？喂，你咁嘅时候，咁你呢啲泛民喺度点样监察政府啊？点样监察啲公共机构啊？佢哋有责任噶嘛？系有责任啊！佢有份赞成，因为佢哋觉得西铁系大白象嚟噶。你抄翻啲报纸嘅记录啊！吓、啊， 咁当然啦，嗰阵时西铁。啱啱通车嗰阵时冇乜人咧，因为嗰阵时冇住通嘛。 啊、 但系你依家你朝早你翻工翻学嗰阵时，你见佢啲人落车，通常一大部分都系比富落同埋南昌落噶嘛。 吓、啊，转车嘛。 比富南昌嗰阵时都已经系其实都叫做符合咗依家大西北人去出去香港嗰啲通勤嘅状况噶啦。其实已经系，不过嗰阵时系。即系啲政客呢次啦，冇乜远见噶啦，系嘛，乜都闹翻死先啦，系嘛。 吓、啊，系啊，吓、啊，所以咪依家咁样咯，吓、 啊。好，跟住讲第二样嘢啦。其实讲到大学嗰一单咧，即系如果讲大学嚟讲，我比较傻啲嘅，我就认为咧，其实大学咧，其实就公尤其公立嘅大学咧，其实唔应该收大学生嘅学费嘅。 咁佢咪争取咯？唔系，我都冇所谓噶，觉得 争取呢样嘢啊，我唔见香港嘅政客冇乜几个有声气系争取呢样嘢啦吓。 喂，我都冇所谓噶。如果你话大学， 好啲应该话应该即系话系香港免收，即系香港免收公家大学嘅学费噶嘛。 唔系，横掂都系开空头支票咯。喂，每间大学不单止不收学费，每年贴两万蚊俾你使都得啦。唔系，你即系你作为一个政棍，横掂都系开空头支票，你咪开大啲咯。咁、 啊、 但系 你要搲嚟年轻嘅选民一票，你梗系搲呢啲啦，系咪先？ 咁但系佢又讲得好捻虚无啊嘛。喂，佢又话喂，即系依家好多大学生因为即系学费嘅问题咧。就入唔到大學，喂唔係啊，依家冇呢支歌仔唱啦，唔好意思，啱唔啱啊？ 其實夠分啫嘛，你夠分就入到大學噶啦，依家。 喂，我唔相信到呢一刻啊，仲有人係因為唔夠錢而讀唔到大學啊！依家呢一刻喺香港係冇可能嘅嚇。 係啊，係 啊，其實讀到大學其實就自己努努力讀書嘅啫。咁當依家啊，你見到啲人考 DSE 同埋考，我記得。叫咩考咩托福嗰啲去入大学噶嘛？而家啲人系考托福入大学嘅机率系多过用 DSE 噶嘛，比较易少少噶嘛。 系好 啊，系啊，我哋嗰阵时即系我嗰阵时考 DSE， 我都系 DSE 啊。嗰阵时考 DSE 嗰啲就好少唔多兴呢啲样嘢去入大学。 哦 okay、 是啊， 好。喂，咁你仲冇咩补充添啊？阿俊， 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其实睇到咧，泛民咧，你见头先讲起七人，即系嗰啲佢好中意开啲 Facebook， 跟住抹黑人噶嘛。 哦，系啊。 其实我睇到依家咧，我睇到对岸啦，台湾选举咧，即系尤其是呢、這个你头先讲起啦，香港民进党啊，其实台湾民进党嗰啲质疑啊。劲到飞起啊！你知你依家啊打选举啊，就非常之多呢啲质疑嘅专业啊，就最中意抹黑人嘅。尤其依家台北市长一役啊，如果益友有听闻过啦吓，依家市长柯文哲咧就有几单嘢就俾人抹黑嘅，第一单就俾人抹黑佢过去中国嗰边啦吓，你话佢买即系。做呢个器官嘅即系介绍人啦、中介啦，就抹黑佢啦。呢个第一单啦，第二单就抹黑佢，就话有呢个花名册，即系中共嗰啲人咧，就要招待佢啦，即系搵啲女人嚟招待佢啦。即系呢两单嘢，即系由依家最兴最兴下啦。其实呢两单嘢， 一嚟冇证据啦，二嚟咧，其实好多呢，好多呢啲咧都系啲民进党嘅佢嗰啲名嘴啊，或者佢其他嗰啲侧翼咧，就喺度打击啊、抹黑佢咁样，就睇到咧香港啊、香港啲泛民啊，同对岸嗰啲台湾嘅啊民主选举嘅嗰啲黑嗰啲黑幕嘢咧，真系一啖啖嘅天下乌鸦一样黑咯，真系。 哦，咁样，所以就希望就嗱，你睇泛民。一最新又抹黑阿叻叻啦，系咪？我都见到啦， 系啊， 吓咁、啊、所以就系、是 哎、见到佢抹黑红点飞嗰啲嗰啲嘅啫，唉、哎，睇到一鸠样嘅，吓、 啊、 两支一鸠样嘅，为咗打啲正正无所不用其极啊、 嗯！同意同意，好啊，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阿俊， 系啊，系好嘅 ，OK， 多谢，喂，咁啊，有机会再打嚟吓， 系啊，好啊 ，OK， 好，拜拜，好啦、啊，咁我哋咧为揾翻咧，刚才我哋打唔通电话俾。佢嘅嗰一位啊，当事人啊，嗱，我哋睇下通唔通啊，依家呢一次吓， 好啊好啊， 如果再唔通咧，都冇办法啦，因为佢刚才好似有啲嘢忙紧，咁我打翻俾佢先吓，睇下佢可唔可以向我哋讲解一下佢俾人打压嘅情况啊吓，电话正在接通紧啦，喂，早晨啊，喂，系咪拍堂啊？ 系啊系啊， 喂，早晨，系啊系啊，我系神区啊，嗱，咁啊，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都会站嘅业委会副主席李柏堂先生，喂，柏堂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啊，系，想揾你哋倾下偈啊， 系啊，喂，我哋都好高兴啊，喂，我想问咧，你依家最近即系俾啲霸权嗰啲人，即系又抹黑你又搞你，系咪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个情况啊？ 个件事系咁嘅，应该个事件嘅起因咧，就系我响八月一号、二号度啦。 系， 我响法国旅行期间， 系 咁啊，有好多老友就 WhatsApp 我，喂，你啊，有个老友嘅庄荣辉又上报话你乜话你乜喎，咁样，我嗰阵都未知发生咩事嘅。 系， 哦，原来佢就话想过嚟波会日同埋善明村嗰度做服务咁样，咁啊实际上咧，阿庄荣辉咧，即系之前我都有同佢一路都有沟通嘅， 系， 咁我哋旧年2017年啦， 系， 咁就波会日就发生一单叫做会所重标啦，咁我哋一班街坊啦，就揾咗阿林卓廷同阿庄荣辉入嚟话帮下手，咁啊俾啲意见，咁啊嚟咗几次啦， 系， 跟住。之后我哋就业委再选举咧重标成功咗啦，咁啊，咁啊佢哋嚟过几次开会啊，帮我哋出过几封信俾港铁，咁啊后嚟就我哋再选埋业委啦，咁我哋就我哋嘅街坊咧就赢咗占大部分， 系， 当其时阿荣辉咧就同我讲就话都有啲兴趣想落嚟都回应。嗰度繼續服務，我都聽得明嘅意思係乜嘢嘅。咁啊，實際上我哋自己當其時嘅業委團隊已經係有心水人選嚟到去做更大嘅服務，希望咧能夠喺區議會嗰度咧都能夠爭一席位嘅。 係明白。 咁同一時間咧，就亦都有唔同嘅政黨有聯絡我哋啦，希望找人过来帮我们手，咁我们都包括就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啦，都有人话想过来，咁我都同佢讲，喂，我们有人咯，唔好咯，咁啊，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就唔嚟啦，公民党亦都有人话嚟，咁啊，亦都同佢哋讲，我哋已经系有人选想准备噶啦，系啊，咁啊，公民党都好尊重我哋业委会嘅意见， 系， 咁啊，单单咧就。我同阿荣辉啦讲完之后，佢哋都好坚持，就话：，我哋民主党已经系决定咗噶啦，都系会安排佢落户过嚟都会日同埋善明村嗰度准备新一届嘅 区议会 区议会选举，诸如此类啦。咁啊，纠缠咗成半年有多嘅， 系 咁啊，直至到八月，咁我见到，睇埋報紙，知道佢真係會嚟啦咁樣，成件事就咁啦，即係俾我哋嘅感覺咧，就係、是似乎佢就即係呢個政黨啦，即係民主黨咧，就唔係太尊重我哋自己業委會嗰個嘅意見或者意願，相反其他嘅政黨對我哋好尊重喎。其實我都同阿榮輝有講過嘅，即係都同佢有私底下都有傾偈， 係 喂， 不如咁咧，我话既然咁有志于将军澳区嘅服务啦，不如过维景区啦。 吓、 啊，维景区嗰度都系建制嘅阵营嘅区议员啊嘛。 嗯 不如去嗰度，去嗰度嚟到去同佢竞争， 服务系啦。 系啦，有建议过噶。 嗯。 咁啊，但系最后佢就冇特别回应啦。吓、啊。咁啊，继续坚持同我哋。叫做打对台啦，叫做可能个状况就咁，俾我哋嘅感觉咧，就似乎即系嗱，我自己一个新人嚟嘅，都叫做对于政界，即系第一次参与呢啲咁嘅 系 叫做同佢哋沟通啦， 系 得多咗， 系 但系以往我自己都好支持民主党嘅， 吓 公民党都支持嘅，即系其实泛民嘅政党，我大部分都好支持， 吓 咁投票咧都系投俾泛民嘅， 吓 民主党嘅林卓廷，我今。啱啱立法会选举我都投 了、啊，你都投咗佢哦。 但系而家个佢哋咁样嘅状况咧，我有少少就几失望嘅。 明白。 即系我哋都讲咗，我哋都已经系泛民一派嘅人，准备即系做翻好我哋自己嘅区务。嚟紧就叫佢都，如果可以嘅话，合作嘅机会咧、就唔应该系安插个人嚟到去。 即打自己有啊， 我哋屋苑嘅秩序啦，系啦，亦有少少嘅霸权嘅感觉啦。因为我哋都讲咗嘅，啲街坊就唔系太接受政党嘅人士咧， 系 到去叫做参与屋苑嘅事务。但系如果单一事务，譬如话我哋上次系因为会所重标嘅关系咧， 系 就系寻求佢哋协助，咁啊单一事件啊嘛，完咗就完噶啦嘛， 系啊系啊， 冇理由我哋冇叫你嚟，你就继续话要嚟噶嘛， 吓、 啊，咁变成咗我哋都较为难向啲街坊交代啊嘛， 嗯， 系啦，咁啊而家就变成咗好似泥浆摔角嘅状况啦， 哦，明白明白，咁所以咧真系啊嗱，咁啊希望就。即系你就继续会，你都会继续去做你嘅地区工作噶嘛，系咪啊，柏头？ 我哋都会照继做， 系 啦，我哋成个业委会嗰个意向都好清晰， 好清晰啊。 就 系 嗱，我哋自己屋苑嘅事务会做好，区务嘅嘢我哋都会加强。 系，咁啊，希望你就成功啦，系咪？因为真系依家咁样咧，好似俾佢有啲少少。即系雀巢鸠占咁啊，因为你请过佢嚟去即系做会所嗰个事件，咁啊帮过一次手咧，系啦，就唔肯走啦，就变咗咧喺度变咗落户添，咁啊真系，而且咧又唔尊重你哋业委会嗰个嘅意愿，系咪？因为你哋都系有倾过噶嘛，吓呢样嘢系， 冇错冇错， 咁啊希望就 希望佢都听到我哋嘅声音啦，或者都尊重翻我哋自己街坊 系啦， 意向啦， 系啦， 系啦，同埋即系始终我觉得我哋作为泛民嘅一派咧， 吓 就自己人打自己人咧， 吓 系冇着数嘅。 佢唔当你自己人嚟，佢有少少唔当你， 或者佢唔当佢哋系自己人咯，系啦，就系、是、啊，但系我哋一路都当佢自己人嚟噶， 系啊，咁 直至到依一刻，我觉得系即系大家都系自己人。同路人、要斗或者要冚嘅、其实你应该去找一些 即建制派咯，系啦，就唔系 系啦，有乜就自己人自己互斗，跟住甚至乎到最后啦，可能系益咗我哋自己原本嗰个区嘅叫做建制阵营嘅人咧， 吓咁系一定益嘅嗱，好喂，好简单啫嘛，佢解翻你几百票咁啊。玩完噶咯，其实系，如果佢坚持要去选嘅， 系啊， 吓， 冇错啊，冇错，冇错， 吓， 咁呢个系嗱，不过我哋都尊重佢自己个人嘅意愿嘅，即系话始终任何嘅 系，冇错，啱啱 工作， 啱啱， 任何人士 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参与， 啱， 但系既然已经有同路人，都系另一个角度，既然有同路人喺度啦，点解？不可以去第二个位置呢，而且我哋有建议佢噶嘛，维景其实唔错噶喎。 应该嗰度系陈，好似姓陈咁啊，方国山嗰个 靓靓 啊嘛，系咯，陈继伟嘛， 阵营啦， 系咯，咁点解唔去嗰度冚啫？系咪先？都好过同你冚啊！你明唔明啊？喂，大佬，你又曾经支持咗佢嘅， 系咪同我冚咧？就未知嘅，因为始终我哋自己业委会入边都 要再要倾， 都系吓。密锣紧鼓做紧我哋自己嘅工作， 系 咁最大嘅期望就系最好嘅方式啦，即系同路人就唔好同一个位一齐， 去參與呢啲嘅地區事務嘅工作會好啲，即係互相協助會得，或者有一個叫做協同效應更加好，即係譬如莊榮輝咁樣，佢有能力嘅嘛，按道理，亦都好熟悉嗰啲嘅區務或者各類嘅事務都好熟悉嘅，不如試下個環境，或者甚至乎佢做開嘅西環。好放弃啦、 啊！哦，佢放弃，佢做咗20年做唔掂，就走咗，走咗呢一个西贡啊，走咗将军澳，唉、哎，真系。 嗱，我唔评估佢嗰、那个 胜算， 即系嗰个动机啦。 O、okay, K， 但始终我觉得咧，大家都系同路人咧，就应该系要协调协商嘅，亦都嗱，佢既然系空降啊嘛，空降嘅话系咪应该同地区人士？ 系，要諮詢咗先啦，梗係要啦嚇。 係 啊，尤其你參與啲嘅屋苑嘅工作咧，坦白講，如果你唔係得到嗰度嘅叫做簡單嚟講嘅地頭蟲啦，一啲業委會啊或者大部分熱心參與區務嘅人士嘅支持咧，佢咁樣落嚟，其實 都係自殺式咯，可以話 意義不大啊，意義不大。 系啊，真系自杀式嘅啫，佢自杀式参选。 如果为咗斗气咧，如果真系为咗斗气又继续坚持嘅话咧，我相信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亦都大嘅， 就如人得利啦， 如人得利啦，呢、這个六堂相争啊嘛， 系啊， 咁啊最后边个得益啊？ 啊， 现世得益咯， 系啦、 啊。咁其实佢真系要去谂一谂，行呢一着咧，其实第一，对佢自己个形象嚟讲又唔好。第二，对民主党嗰个角色嚟讲，亦都唔好，俾人个感觉就大虾细啊嘛。 我以前试过啦， 我系民主党派嚟嘅咁。 阿柏棠以前喺北区试过噶啦，有一个后生仔咧，又系即系做佢地区工作做咗三年几噶啦吓，咁咧就又系曾经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关于一个公屋嚟嘅。就嗰啲个居委嗰啲咧，就揾咗去帮手啊，各样咧，又系同你嗰个个案系好类似嘅。咁后屘咧就直头民主党派人去选啊，咁啊即系冚个僆仔，咁啊变咗个僆仔咧就系即系拜拜啦，梗系咁样嘅，即系一定系咁嘅嗰个结果系。咁所以就希望你都不断再检视一下，到底民主党仲系咪你嘅同路人咧？如果唔系咧，你就要即系要做更加多，即系俾佢更加之努力嘅。即系落多啲功夫去做，系啦，就俾啲居民咧，俾街坊系可以睇得到你哋嗰个决心啊，即系嗰个服务嗰个决心系好紧要噶吓。 冇错，呢方面我哋一路都系由我哋前年选完业委会占咗大多数之后咧，今年业委会选举我哋有九座啊嘛，九座嘅业委都系同路人啦， 系 即系九个业委决心嘅，我哋而家系 吓，咁啊好啦，咁啊九座 基本上系提上提落。即系意见系一致嘅，亦都系做任何嘅行动，全部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系应该做啲咩角色。 系，咁啊，希望你哋就喂，你哋真系要即系警醒啊！呢样嘢，如果你哋真系到最后发觉，喂，佢真系劝唔掂啊，搞唔掂咧，真系要你哋咧，要即系好。即系我谂系要提早系做多啲更多嘅宣传啊，各样咁就令到嗰个伤害咧减到最细。你咁样先得，你唔好再当佢系咩噶啦。如果佢坚持死都要自杀式参选嘅话，咁你就冇办法噶啦吓。 明白，明白，明白， 系嘛？咁好啊。 所以我都系希望啦，即系其实即系透过你个节目啦，我都估佢应该都有听嘅， 都有听啊，一定有， 放心啦， 一定有监听我哋。 我都希望佢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其实我都系当佢系朋友嘅，因为都系嗱，我都因为2017年 攞 重标，咁系我主动带埋我哋嘅团队嘅人上去民主党嘅总部揾阿阿挺啦，同阿荣辉啦。因为我哋纯粹系睇新闻啊，依个围标反围标联盟喎 ，OK 喎，加埋立法会议员，咁咪邀请佢问下意见啊，过嚟帮下手啊，咁样。因为你作为立法会议员，帮当区嘅居民或者当区嘅屋苑系合理噶嘛，亦都应该系要做嘅责任同埋义务啊嘛，咁咪揾咗佢帮手咯，帮完手啦，咁跟住就继而冇耐就话有兴趣落户咁样，我觉得。 有少少系咪快得滞咧？ 嗱，阿柏棠话有一位嘅我哋嘅听紧嘅益友咧，就叫做黄家豪啦。佢2016年嘅时候咧，佢就系选呢个北区嘅，即系上水粉岭嗰边嘅。咁佢咧嗱就。佢就俾民主黨就係又係好似你嗰個 case 咁樣啦，就即係佢俾民主黨就即係整死咗啦。咁佢 夾佢啦， 係啦，夾佢啦，夾死咗啦。好啦，其實佢都高票嘅，佢少過民主黨百幾票嘅啫。其實係嚇，佢都好高票，佢都2000多票嘅。好啦，咁佢就講個意見嗱，咁我即係轉述俾你聽啦。佢話咧，其實得兩條路嘅啫，一係咧就民主黨選，就令到你同佢咧就一齊輸，就志在咧一啲新興嘅勢力咧。即系比如话业委会啦，都会亦嗰个，咁就唔能够咧系成功崛起。第二咧就系民主党咧投机成功，取得咗个议席咁样。咁其实黄家豪选个区咧就系民主党赢咗嘅，嗰区咧好犀利嘅，民主党就2000多票，就多过呢位黄家豪咧就系100多票。咁然之后建制派其实得1000多票嘅啫。咁所以咧其实个议席咧都系俾民主党立咗嘅。咁所以我就话。要提醒你就系你要如果真系业委会嗰边系好有决心嘅，好有心水嘅，咁啊真系要提早去搞嗰啲宣传，就唔好即系再同呢一个咁嘅，即系唔好再有即系有一个希望咧，就对住呢个咩庄明辉系啦，唔好再迟疑啦，系啦， 要起动啦， 系啦，要起动啦，因为你知啊，2019年11月就系啦嘛，啊， 系好，咁我都要同我哋嘅团队嘅成员通知声，实际上而家我哋已经系行咗。行动咗成年嘅啦，已经系做紧嘅啦，已经一路都。不过就叫做冇咁着迹啦。一路都做紧嘅，其实 吓要加强啊，千祈唔好俾呢啲政党嘅势力咧可以介入到，令到成件事系胎死腹中吓。咁啊，喂，祝你好运啊，柏棠，希望你成功啊。 好多谢晒陈区， 好多谢你电话，柏棠，好， 唔该晒， 拜拜。咁我哋又即係作出咗一个处理咗一个见证啦，即係大家睇到係咪民主党呢就用呢啲即係共产党嘅策略囉，就将呢啲嘅新兴势力啊反对势力呢就消灭于萌芽状态，就咁囉。 以佢哋嘅标准咪戒票嘅。 唔係㗎，你睇下加号啊，即係佢咪戒死咗加号咯。其实人哋做咗好多嘢，嗰次你知佢都有打过电话，所以即北区动员嗰一位嘅益友，喂佢都有做过嘢，喂佢都做咗3年多噶，大佬，即你何苦走去夹死人哋咧？系咪你立咗个位成功咗咁啊？点咧？系咪咁？所以依家都会嘅。咁当然啦，我又好明白佢讲，即系佢啲系咪即系保持同呢一个人又友好。咁我又唔会，即系我会理解佢会咁样讲嘅，系咪吓？咁但系又。即希望佢系佢哋嗰个业委会嗰边就要加强啲功夫咯吓，同埋唔好走漏建明村嗰两座啊吓，唔好走漏啊吓，咁啊真系要堵截呢啲咁嘅咩庄荣辉啊、民主党啊呢啲咁嘅政治势力咧去介入，因为咧如果佢唔去咩嘅时候咧，基本上个机会咧都系大嘅。好老实讲，因为你系即业委会咁同心嘅时候，九座。系嘛？你听到啦吓，咁所以就希望尽快佢哋开展佢哋嘅深入多啲嘅工作啦，系咪吓就咁啦。咁啊嗱，加号再提醒就话咧，首先唔可以假设民主党系为民主实践民主，呢个系错误嘅想法。第二咧就容许佢入主你个选区就已经系引狼入室啦啊！咁呢个就系佢嗰个即 系请难送 啊！佢呢个好切身嘅一个经验嚟噶，因为佢就系嗰个受害人啊嘛吓。喂，如果唔系佢就已经系区议员嚟噶咯，阿家豪系，你知唔知啊？输100多票咋？喂，你要嗰次你都听到啦。喂，民主党去到最后嘅时刻，嗱，我又要提醒阿柏棠，唔知佢而家仲有冇听紧？佢系去到临选举最后嘅时刻，系会用尽一切可动用嘅方法嚟到对付你。嗱，你记得嗰阵时家豪打过上嚟，讲咩咧？就话佢临选举嘅时候，第一就好多铺天盖地嘅抹黑啦。有啲宣传单张嘅抹黑啦，唱衰你啦。第二就系有一啲类似系即系黑势力嘅人士去滋扰佢啦，系嘛？或者滋扰佢嘅街坊啦。我谂你都记得啦，就系话即系帮佢助选嗰啲嘅街坊，又俾人哋淋油啊，各样啊。第三就系、是、喂，佢系用一种无所不用其极嘅方法嚟到拆反佢嗰个嘅居委啦。唔系叫居委，我唔记得叫佢又唔系业委嘅，叫咩咧？ 叫业主立案法团啊，居委喺大陆嘅，话俾人屌啦。业主立案法团，因为佢个公屋嚟嘅 ，OK， 咁啊不停咁拆反啦，然之后就令到法团嗰啲人咧就动摇啦，就转移支持去民主党，所以咧希望啊柏堂咧都要真系警醒呢班咁嘅人渣吓、啊。好啦，咁啊就我哋接多一个电话啦，好唔好啊？依家未够钟啊，希望真吓、嗯、接多一个啦吓， 最后一个啦吓。 啊因为今天都有成廿几个亿有排紧队，咁或者一阵间我自己接，即系接得太少咧，唔系几好嘅。一阵间我接咗第四个就依家系， 即系好鬼肚饿咁 啊！吓，好鬼肚饿系嘛？好，我哋接埋呢个亿友先吓、啊，电话正在拨通紧噶啦，时间已经嚟到星期日嘅凌晨12:28啦。咁啊，电话咧仲系正在拨紧吓，咁唔知系咪都可能揾咗周公啦？呢位益友系会唔会咧？ 咁啊，下位啦。 好啊，咁啊，下位啦，好啊。一都相当多嘅益友系排紧嘅，咁啊，下位啦。 你已经被接驳到602422。 哇，喺边揿揿唔切添啊，争啲。 都差两个字啫。 哦，咁都试搞下九次啊，唔紧要。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系你好，我系长隆湾居民阿 Wick 啊。 哦，长隆湾，喂，长隆湾你好，喂，阿 Wick 啊，你叫阿 Wick 啊？ 系喂，陈区你好啊，我又喺2016年你追击小丽嘅时候已经开始听你噶啦。 喂，多谢喂，嗱我嗰嗱喂多谢喂，我唔系抽你水嘅长隆湾嗰单嘢，不过你嗰啲街坊又去示威咁样啦吓，系咪啊？ 唉，其实啊呢单嘢我都想讲好耐噶啦，因为呢、這个啊黎广伟咧就我哋选佢嘅时候咧，佢就唔系民主党嘅， 系 咁咧佢本身就系民协噶 吓。 咁呢个系 即系半边几多啲人啦， 半边 系啊，喺土瓜湾咧，咁就民协就诶喺呢个码头围村嗰边就莫家行就插旗咗好耐噶啦， 系啊系啊， 咁就基本上就即大家都系投佢，好即佢嗰阵时都系即冇乜蒲头咁样嘅，大家都系见佢系民协所以投佢咁啦， 啊， 咁但系咧点知咧佢就选咗冇几耐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就唔系好见人，而一见人咧就突然之间就变咗系民主党咯喎。 吓、啊，半边 系啊，咁我听到啲小道消息就系好似因为佢喺民协有啲土色新闻，所以又要转党咁样啦。 哦，土色啊，哦哦， 系系 土色咩？ 好似系同啲党友有啲三角恋咁样嘅。不过真系 咁丰富啊， 未去到土色， 三个恋啫，系啦，咁就唔算土色嘅，恋啫。 哦，系啊，三个恋咁样啦，话系。 系。 咁咧，不过佢就其实不嬲都冇乜蒲头嘅，咁就话说就呢、這个内地全入侵呢、這个土瓜湾啊，伟恒村、长隆湾呢边咧就唔系呢一唔系呢几个月嘅事嚟噶，其实都我。就净系计呢个伟恒昌嗰边，起码都4-5年嘅啦。 吓、啊，咁就依家近日先发作咧。 长隆湾呢边咧就近呢2年先开始有嘅。 系。 咁就系、是、都扰攘咗一轮噶啦。咁但系其实一直啊黎广伟咧就都系冇乜做嘢咁样啦。咁都系出试过一次，话系去递信咁样，因为我平时都有我听得神佢多都要监察。 监察下话，哇，好嘢真系，喂，我哋真系感染到。 有有 但系呢个真系阿 Wick 真系我哋感染到啲益友咧，去多啲监察嗰啲嘅所谓有一啲嘅，即系尤其是黎广伟呢一类嗰啲叛变啊，嗰啲区议员咧，真系好紧要噶，有啲居民去街坊去做呢样嘢，即系我哋高度评价 Wick 呢位益友吓。 系啊，佢都只系真系递过一次信啊，咁啊最好笑就系呢头递完信咧，咁嗰头就喺正楼下就开多间朱古力铺啊，都系呃下啲游客嚟咁啦，咁啊成日好鬼多游客就喺个长隆湾嗰度行嚟行去啊，即基本上企喺度咧，我哋啲小朋友等校车都上唔到嘅，即系啲家长接放学咧，都基本上有一扎内地游客咁企喺度食烟咁阻住啲 校巴上上落落，咁其實都幾擾民，咁其實都係擾攘咗好耐嘅。咁但係其實佢一直都只係遞下信咁樣啦。咁咧就喺突然之間兩三個禮拜之前咧，我就收到喺屋企即設門口喎，即係佢又唔係喺設信箱咁樣喎。佢突然之間喺即係直情係有張傳單接入去屋企門口，咁你知我哋嗰啲咁嘅所謂偽豪宅咧，嗰啲守衞就好深嚴噶嘛。 哦，點解可以係咯？喂，冇理由 就擒唔到上嚟， 都唔係偽豪宅噶啦，你嗰度你長隆灣有空間噶嘛？ 唉，其實都係啲草根區嚟嘅啫，土瓜灣一係扮豪宅， 長隆灣唔草根。 哇！你嗰度草根啊？興旺診，興旺診會咩喎、啊？因为想揼你佢， 哎，我哋讲翻阿黎光伟先。 哦，有转移视线 咧。啊，我喺个本土台嗰个 group 都有 send 过出嚟嘅，不过我估就未必好多人有兴趣睇啊。系。咁咧就系呢个有个叫做土瓜湾咩内地居民咩内地游客关注组咁嘅物体，突然之间成立咗。 系。 咁咧就话叫我哋如果有兴趣加入咧，就要搵搵个叫做黎生嘅。物体咁样啦， 即系黎广伟啦。 咁我哋又，佢就冇讲话佢系黎广伟喎。 哦，咁高下咁奸嘅。 咁即系我哋 get 佢冇讲佢自己系居民嘅。咁但系咧，佢就话一班喺土瓜喺长隆湾啊惠恒昌嘅居民成立咗咁嘅关注组咁样啦。吓、啊。咁咧就如果我哋有兴趣加入咧，咁就 contact 呢个黎生咁样啦。 嗯嗯。 咁系啊，咁我哋咧，我自己咧就。我都覺得單嘢好似鬼鬼地，我觀望態度啲咁樣啦。咁但係我咧，我又有啲屋企人咧，就 at 咗入嗰個 group 度嘅。咁一聯絡嗰個黎生，咦，發覺呢張相點解咁熟口面嘅？原來就係呢個死人黎廣偉喎。 哦， 我哋就好懷疑，究竟做咩佢有區議員辦事處個名義唔用啦？點解無啦啦話要好似扮係居民咁嘅？形式嚟搞咁样咧， 鬼鬼鼠鼠咁啊， 笑嘅，系啦，鬼鬼鼠鼠咁，唔知点解，咁就好笑嘅。咁啊，嗰个礼拜咧就山竹打到嚟嗰日咁样啦。 嗯。 咁佢就星期四五嘅时候咧，就喺度讲话星期六会搞游行喎。 啊。 咁咧就专拣打风嘅搞啊，咁梗系冇人睬佢咁样。 啊。 系啊，咁到最后咧就第二个礼拜，咁就上个礼拜就呢个礼拜二啊，系啦，中秋节翌日嗰日， 系 咁啊搞咗个游行咁样啦，咁之前咧就一直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都有讲话要搞啲乜嘢咁样啦，咁当然有人话啊，不如搞武力光复啦咁样啦，咁当然就好快俾嗰班中产就淹没咗呢个声音咁样嘅，咁结果佢哋真系话啊。不如冇啦，我哋都系搞下啲签名啊，搞下啲游行啊，递下信咁样啦。咁咧就结果咧就当日就有佢自称住140啦，但我影见佢影张相出嚟咧，影嚟影去都系嗰二三十人嚟嘅啫，佢就话有150个人去， 即系督数啦吓， 咁样啦， 督数 系啦。咁咧结果咧搞咗一大轮咧，就都系递信。 喺 长隆湾个即个长隆湾广场个管理委员，即个管理处 系 即都系俾恒基啲职员咁样啦。咁递信咁咪一齐举牌嘅话，恒基无良咁样。我心谂咧，屌你老尾啊！你一班人咁样讲恒基无良咁。咁即系山系石头海系水啦，系咪啊？ 吓 边个唔知恒基系无良啊？咁就希望恒基可以做到嘢。咁咧，結果之後咧，第二日就大家繼續喺啲長隆灣嘅 WhatsApp group 咧，就打曬飛機話今次好多人好成功咁樣啦。跟住咧，呢幾日咧就開始咧，喺個長隆灣嗰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就突然之間多咗好多新嘅成員。咁咧，其實一直長隆灣個 Facebook group 咧，都係淨係講下啲，譬如雪櫃爛咗，可以揾邊個師傅去整啊，冷氣揾邊個整啊，都係講啲。即街坊事務嘢咁樣。 哦，咁似清河村個 group 嘅。 突然之間咧，多咗好多新嘅成員咁入嚟咧，就開始話喺度講話，哎呀，好彩我哋識得揀到個泛民嘅區議員會真係幫我哋啊！ 哦，係咪黎廣偉啲分身嚟㗎嗰啲？ 係啊，我就懷疑係啲泛民打手嚟嘅，因為而家係 Facebook 有個新功能，就係、是、你係新會員咧，就會大大隻字打住係新成員噶嘛。 係啊係啊。 突然之間咧，就好多新成員咧，就喺度話 都好彩选咗嚟岗位啦，跟住又突然之间喺度 spy 我话问话就话小丽老师肯出信帮我哋出信。 哦，搞唔到，原来系帮小丽老尾助选啊！ 唉，我哋奇怪，因为呢个嚟岗位咁耐都冇做过嘢，咁我谂紧啊，系咪旧年出年有区议会，惊自己选唔到啦？因为我哋呢边咧工联会都有个想嚟插旗咁样， 吓吓吓， 咁应该系叫杨润雄啊，如果我冇记错咁啊。咁、你知土瓜湾呢边都系当工联会嘅势力比较多嘅，咁我初以为佢想插下旗，咁可能就搞下嘢，咁当自己有做过嘢，咁方便啲连任咁样啦。唉、点知原来 spy 两 spy 咧？呢排啲 Facebook group 就开始讲啊，若小丽老师好好啊，帮我哋去信俾恒基啊，咁系咯嚟讲，我又系去信小丽老尾，又系去信，咁去信有咩用啊？ 如果去信得啊，有民主啊，去信俾共产党啦、啊，屌你真系！ 系啊，跟住就不停喺啲 Facebook group 度 share 话话陈海欣就唔理我哋啲居民，话要点样啊，睇住睇定啲先咁样啊。跟住话小丽老师会帮我哋去信咁样啊，就叫我哋咧要识得用咩选票去帮助，唔系识得去用选票去支持帮助肯帮助我哋嘅人，咁喺度 spy 话要投泛民嗰啲咁样，咁我哇呢件事我都即系点咧，我都叫做好彩叫神区教一教我要监察啲泛民，如果唔系我都系戆鸠鸠咁啊，以为真系佢哋系做到嘢，因为。我身边啲屋企人咧都系唔系好知头唔知道咁样咧，就觉得唉、有议员帮啊，又突然之间又话揾埋阿陶谨申嚟同我哋开会啊，咁开咗一日会都系冇唔知去咗边嘅陶谨申，之后开完一日会之后都系嗰日我哋游行又唔系好见佢蒲头咁样啦，系阿黎光伟接受咗阿苹果访问，咁讲咗几句嘢，好似当佢有做过嘢咁样啦。咁到最后呢，我哋而家嗰扎居民都系去咗搵东张西望过嚟排嘢，咁样就当系有做过嘢咁样咯。 哦，即系然之后就宣传自己嗰、那个， 系啊，咁系啦，我讲住呢度先啦，我阻住你哋系啊，继续。 我唔紧要啊，你讲得好清楚，就系话黎广卫嗰啲搵笨实录啊，同埋小丽老千嘅嗰啲嘅情况。喂，好啊，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啊 ，Rick。 好啊，多谢你。 呢位长龙湾嘅街坊，拜拜，好多谢你，拜拜。我讲得好清楚啦，佢又吓点样？ 小丽老千都无孔不入 啊！哇，即系无喂，你谂下佢无厘头咧，就可以咁样揾啲人咧就扮居民。喂，你明唔明？黎广卫议员咧，无啦啦变咗黎先生，大佬。咁你喂咁好大镬哇！陈兴旺又可以话：诶、我系陈先生咁噶咯，系咪先？ 我 系 陈先生。 喂，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喂，早晨啊，神区 系 天王产 Esther 啊 ，Esther， 喂，你好 ，Esther， 喂，打搅你哋嘅， 哦，喂，欢迎你电话，系 两样嘢想讲嘅啫，好快嘅咋， 系 第一样嘢咧，我发现啊，刘女士咧，佢一 D T 者嘅质素几低嘅， 咁咧， 刘小丽 女士， 刘小 丽，系啊，系啊，咁师奶后兵啊嘛， 吓， 咁咧，琴日咧有一个佢有个嗰啲咁嘅铁粉咧喺你 Facebook。嗰度留言咧，最初就话咧叫阿老千咧就系提供呢个银行过数纸， 吓， 咁咧跟住后来咧，咁我哋啲人就一卵嘴咁喺度问佢啦，咁跟住佢就话都已经有证据啦，咁跟住咧就贴咗喺 Facebook 嗰度，原来就系即系你头先讲另一个 summary， 咁咧跟住咧吓，跟住我哋就继续 challenge 佢啦，跟住佢就话我阿小丽冇理由咧会唔捐我， 喂你冇理由咧就唔使讲噶啦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 唔系我明白，即系其实我发现咧，佢嗰班狗公咧，其实都 即系狗公，系啊， 同埋嗰班人全部都系嗰啲咁嘅中年男人嚟嘅，你有冇发现啊？即系 我 有，陈志祥嗰啲咩？哦，唔系真系，琴日嗰个都系啊！我睇过佢 Facebook 嗰幅相，都系嗰啲咩秃头啊嗰啲人啦、啊。 哦， 唔系话即系唔系话歧视啊，大佬，但系喂。即系如果俾着我啊，即系如果长毛或者捐多钱，咁跟住咧佢就都系怼个咁嘅Excel 表出嚟话，我已经俾咗钱啦， 喂，大佬，你又冇你又冇即係銀行過數紙啊？又冇嗰啲咁樣樣嘅，即係正正常常咁樣樣嘅單據，我都唔會信啦，啱唔啱啊？ 係啊，係啊， 佢哋真係咁樣樣又信啊，真係我覺得好離譜咯，即係唉。咁第二樣嘢咧，好快嘅啫，都係。咁咧有一個理由就係、是，其實你哋頭先講咗咧，就係點樣樣都唔應該選佢，即係就算佢嗰個人咧個人格高尚到好似德蘭修女咁樣咧，都唔應該選佢啊。 嚇，點解咧？ 因為咧。因为我哋而家咧系选一个咧有议政能力嘅人咯， 啊、 即系佢其实之前已经揿我几次错掣啦，即系佢系冇能力啊，即系就算佢而家眼光上都好啊，我哋而家唔系揾一个做错嘢嘅人啊嘛，其实我想大家唔好本末倒置咯，因为喺度拗究竟佢有冇捐到人工啊，或者究竟佢人系点啊，唔系睇呢啲嘢咯， 即系佢议政能力太低， 即系唔系叫你想睇啊。叫你 搵人做嘢，想望讲中晒，佢之前啲嘢即系做成咁样样，喂大佬，如果喺第二度嘅话，佢 probation 都过唔到啊！ 炒鬼咗， 我冇讲错，系啊，我冇讲错， 冇讲错， 系啊，喂，咁好啦，我唔阻你哋啊吓 ，OK， 喂，多谢晒你电话 ，Esther，thank you， 唔该， 好， 拜 拜，哇，真系咧 ，Esther 咧真系好犀利啊，咁啊踢爆咗刘小丽嗰啲支持。支持者主要系嚟自啲冇乜头发嘅中坑，呢个真系好好犀利啊！呢个我都观察，未观察到啊！呢个 陈云嗰啲咁， 唔系嗰啲系类陈云嘅物体，系 陈云更犀利，咁可能胶卷啊嘛而家， 系咩？一可能胶卷， 开少900蚊九堂，可能胶卷要拍段片。自己又耍拳我笑咗好耐，佢啲咩八字冲拳咯， 佢识唔识噶？ 喂，咁你冇人冇同人打过，系话识噶啦。 吓，咁啊系，真系好笑呢班友，又喺咩陈云根，依家仲有喂，依家佢仲佢点解佢依家少咗出嚟讲嘢嘅？ 根 系啊， 系啫嘛。 定系少咗 cap 咗？喂，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喂，早晨神区，阿 Max 啊 ，S 啊， 你好，系阿 Max， 系 阿 Max， 系，请讲阿 Max， 系冇咁都系打嚟想讲下小丽老母嘅， 系，喂，你第一次打嚟喎，系咪啊？ 啊，系啊，第一次打嚟，都听咗好耐嘅，讲真， 系， 即系由2016年屌啊小丽老母开始，咁啊去到追击热狗咁样，跟住到而家。小麗老母又出嚟補選咁啊！即係呢排睇到好多，即係佢啲講話自己捐錢啊，哇！嗰啲嘴臉咧睇到真係好撚火滾。 喂，佢話你係五毛喎、啊，你哋監察佢嗰啲係五毛嚟嘅喎。 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就睇到呢啲就覺得哇，好撚嬲咁樣咯。咁同埋你見到佢啲支持者啊，甚至佢自己本人嗰啲即係點講啲素質係好撚低劣啦、啊，係咪先？即係除咗屈毛之外，咁。啊即系大家叫做去监察佢，咁呢个系市民嘅权，即系一个义务又好，权利又好，系应该噶嘛。 系 你民选议员，你选得出嚟，你有咁嘅政纲，咁系咪大家可以去监察你先？ 系接受监督，冇错啊吓。 系啊，咁但系佢啲支持者啊或者咩就会觉得啊，屌你老母，一定系收咗钱噶啦、啊，一定系收阿爷钱，蔡家洋嗰啲戆鸠仔系咁讲噶嘛，啲左交系咪先？ 吓话我哋收钱添，啲益友又系暴民添。 系啊，即系呢个系第一个讲法啦。咁第二个讲法，佢又好中意讲话，喂，你又唔捻系狗仔选民，你系咪投捻咗佢票啊？你唔系投佢票，你唔好捻监察佢嘛，系咪先？即系呢啲论述好捻戆鸠咯，我觉得。 吓、啊，哇，咁啊死啦！咁特区政府冇人监察都冇人投票嘅。 系啊，系咯。喂，咁即系我调翻转头问你一句啦，喂，屌你老母，系咪你班左交要屌交民建联、屌交工联会之前，你要投咗佢哋票先？唔捻系噶嘛，系咪？ 吓、啊，冇错。 即系我就系觉得，同埋讲真，唔好谂讲到好似捐钱咧系人哋逼你咁样先咯，系啊，咁你自己讲出嚟嘅，你讲得出又做唔到人哋好啦监察你，问你攞证据，又一粒样样咁样，又喺度搞啲小动作咁样，就觉得你个食相好难睇咯。 系，同意同意， 即系都系因为见到呢样嘢都觉得哇呢排。都幾撚火滾下，因為你見到佢啲文宣啊，或者佢，即係我自己本身啊，離身反正都唔係九西嘅選民嚟嘅， 係， 但係我就會經過下嗰啲九龍西啲地方啦， 咁譬如见到佢动支旗喺度啊，派啲串佢单张嗰啲咧， 嗯， 即系你见到佢个样系其实好唔开胃，就皱埋口面又表情又做作咁样。 喂，依家阿祖祖乌就陈兴旺咧，都认为佢系有啲似邓丽欣，系咪啊？ 哦，系不了 屌你咩？ 你系唔系？定系你投咗咩票噶？你系你唔同意定系同意噶？呢个系？ 梗系唔同意啦！ 我唔同意，系唔同意嘅。我以为你真系咁睇唔开。 黐线嘅，边度似？有眼耳口鼻又似啊？ 你话我点知啊？谂 住块面佢靓噶嘛？ 似咩啊？谂住块面似，你话叻啊？ 似刘德华。 刘德华。啊！我咪阿 Max 咁啊，真系好惨！我哋成日经过都见到佢啊。 即系经过见到下嗰啲派单张啊，即系我觉得喂，2018年啊，大佬唔好再喺度玩啲咁嘅矫情啊、小清新啊、文青路线啊，悭啲啦，即系觉得系咪？ 如果系咁啊，不如捧个香蕉奶出嚟算好过啦，唉， 啱啊，唱下歌仔咁样系咪？ 唱歌仲好啦，仲好过佢都唔识唱歌。 香蕉奶啲歌难听。搵我出嚟算好过啦，我唔讲嘢个，捐晒人捐九成，冇话捐晒。 屌我，屌你，我捐捻晒啊，捐俾本土台啊，我选啦，不如。屌我承诺捐捻晒俾本土台 啊嘛，真系。 斗大啊，我捐到一倍，屌你老味 吹。唔系啊，同埋到时唔捐你吹红章啊。 唔捐就吹唔涨啦！你睇下，喂，你边个监察我嘅仔五毛？屌你老味真系！ 你监察一定系收咗钱嘅， 系一定收咗钱嘅五毛党，你老味真系你咁捻样 都得。唔抵得你靓，唔抵得靓仔啊！一定系呢几个理由。 系啦，又 啦， 喂，大佬我唔抵得啊，都唔系唔抵得佢靓啦，系咪啊，大佬佢都唔靓， 最大问题唔靓啊， 你都唔靓。 同埋我觉得即系佢啲支持者啊，啲左教咧，其实即係好啦，唔願意面對個現實嘅， 就係咩咧？ 即係可能係，即係可能，譬如神區你咁樣啦，開咗好撚多錢咪踢爆佢啦。 嚇！ 話點樣唔攞證據？點解又唔撚見得光咁樣？係咪咧？呢啲質疑，即係我覺得係合理噶嘛。 係啊！ 你有單有據，你咪攞出嚟咁。 咪塞住我把口咯，係啊， 就唔會再喺度，即係唔會再喺度追擊你啊，或者點樣講你唔捐錢啊成。咁但係而家你現實係你話咗係啊係啊，咁你單又冇。而家你就算你 show 呢啲咁嘅。所謂的咩捐款明細出嚟，都是發覺是你近幾個月捐的 嚇。 咁、啊、為咗啲咩？咁大家很明顯一眼就見到啦。你根本就是為咗補選，為咗搞民望，費事俾人抽清，係咪先？咁即係我覺得你咁樣做到嘅時候，叫人哋點樣唔質疑你先？係咪先？又拎唔出啲咩證據？咁我覺得你既然都講到咁白，其實咁佢啲支持者仲要好似當因為而家係你無敵神區，你仇之達咁樣講，係你講乜我都唔撚聽噶啦，我都係要支持阿小麗老母嘅，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噶嘛， 係啊， 即係 依份 身邊我係咯，即係我譬如自己身邊可能有啲都係左膠嘅，佢會支持泛民啊，覺得啊真係要守住關鍵一隻，即係呢啲聽到咧其實就好撚反胃嘅，咁但係。但是你跟他讲这些证据，他说不是的，不是这样，你不可以用个常理去跟他们讲，他们最后的答案就是你收了钱啊，你即蔡家阳跟你讲的， 因为 他们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 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受不到那个现实，面对不到现实，就是泛民都是一班扑街来的，那因为那你如果解释得怎解释好呢，就唯有说无敌神区是一个扑街冚家产，那就是个心好那些咯。 是的，没错，即他们只不过是即係佢哋可能其實深知啊，其實泛民做呢啲嘢咧係同建制冇撚分別嘅，但係佢哋又接受唔到。 但接受唔到佢要揾個，因為呢個係信仰崩潰啊，係，所以係唔得 嘅。類似係咁啦， 屌你即係同你講話冇上帝係假嘅，咁啊梗唔得啦！屌你老味真係。 唔得啦，係咯，佢泛民神嚟噶嘛，做乜都係啱噶嘛。 係啦，咁所以咪唯有話， 就算佢哋係同建制做啲嘢一樣咁衰，或者仲欺撚個建制，都要支持噶嘛。 梗係要支持啊！喂，大佬支持咗咁多年。突然之间信仰崩溃梗唔得啦，咁梗系宁愿你仇视大崩溃好过啦。 咁梗系啦， 就系咁啦。 就算好啦，即系譬如就算呢排基哥啊，或者头先有其他打嚟话啊，受到呢啲民主嘅霸权迫害咁样，咁佢哋都觉得佢哋系叛变啊，佢哋系叛变咗呢个泛民，叛变咗民主啊，咁样，即系佢哋都系咁样谂噶嘛，佢哋唔会理唔会听噶嘛。 所以基本上有班人咧，都唔系支持民主，而系纯粹支持泛民咯。 诶，冇错啊！即系我觉得香港所谓嘅嗰啲争取民主啊、支持民主嗰班咁嘅左交傻系咧，根本佢哋系支持泛民嘅， 即系泛民嘅。喂，依家唔系基哥背叛民主啊，而 而是你这班咁嘅泛民背叛民主，基哥只是脱离泛民啫。基哥是没有背叛民主啊，系佢哋背叛民主啊，挂住民主个牌头。吓、啊，呢样嘢要搞得好清楚，嗰啲概念都唔清晰，将泛民同民主画上个等号。喂，你谂下，我哋几多亿友曾经系打过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嗰度见证过泛民嘅霸权系点样欺凌啲地区工作者，甚至乎一连基哥咧都系成为受害人之一。吓、啊，咁你话系几咁悲壮啊？真系。 但是他们是不会理这些事实 咯。哦，当然是了，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同路人呢是会逐渐减少的。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有作用的。是有影响到。 自己本身可能、啊、不听未听的时候或者都会啊那泛民啊可能都是有些作用啊左交交流流进去都好啊是不是、但是你越看或者即你会收到一些证据或者你是即你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含血喷人这样。咁即係我真係認真嘅，我覺得聽呢個節目係真係踢撚爆好撚多證據嗰啲醜陋嘅嘢。 係嘛？我哋每一次都係有證據先講，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好認好好，即係我都覺得呢個節目係可以繼續做落去咧。點解咧？即係因為我哋真係影響到啲益友咧，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所謂 behavior， 即係嗰個行為啊，而係咩咧？即係好似剛才頭先阿長龍灣嗰位啊益友啊 Wick 咁樣，或者 Esther 咁樣，而係。是真的影响大家是共同一起去做一个监督这班友的工作，很重要的，屌得你一个无敌神驱做，屌做人几多啊，嘥气啦，系咪先？而系 即系，譬如而家你一两个人咁样去屌佢，佢觉得啊，你喺度搞事啊，收钱啦。但系你如果大家一起系齐心去监察佢嘅话，咁佢始终要交代，要面对噶嘛。 冇错啦， 咁啊，佢哋 嗱 ，Max 讲呢样紧要，就系形成到一股嘅压力，系真系佢不能够咧。嚟到蒙混过关嘅，喂，如果喂一条友走埋去讲，梗系哇呢个收钱啦，喂百几人、千几人都讲啊咁样，咁你就形成咗一股嘅压力嘅，令到佢不得不去面对，包括佢今次揾苹果报同 HK 零一啊刘小丽揾啲友好媒体去所谓 show 啲单据出嚟，佢都系为咗，因为面对呢千几人嘅压力，佢先至要去面对啫嘛，得一个人讲冇用噶，我嗰个口臭都冇用噶，其实系，所以最紧要即系大家啲益友咧好紧要嘅。而系我哋嘅节目系真系影响到啲益友，所以咪佢继续做落去。屌，如果你做完之后都系冇乜作用嘅，咁不如接埋佢啦，系咪先？即系唔使做嘅。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一嚟系俾压力呢班扑街政棍啦，咁二嚟系佢班支持者，即系希望喂擘大下眼睇清楚个现实咯。 我觉得咁，仲出嚟拗嗰班当然系好捻死忠嗰啲 hardcore fans 嚟啊。但有一班咧，你知 Facebook 咧有一班人咧斋睇嘅，嗱嗰班友咧，我觉得唔多唔少咧。我哋越讲即系越揭露得多咧，越提供多啲证据。嗱，唔系净系屌佢老母噶。嗱，我喺个台嗰度又有屌佢老母啫。但系啲益友去留言唔系屌佢老母，系有理据噶嘛？因为我又你知我唔系好中意去 Facebook 嗰度同嗰啲咁嘅笨柒喺度拗嘅。但系好多益友真系我真系好佩服大家，系好有心机。包括有一个中坑走嚟我个留言，我都冇 block 佢噶。不过我都喺度笑佢系狗公啫嘛，剥皮党啫嘛。哇！但系我见到啲益友系哇铺陈晒啲事实、啲理据出嚟。喂，我相信咧，有啲人睇到咧，系会的确系俾啲益友影响到嘅。不过我又懒惰啊，系咪？因为我又开麦讲完咧，就已经对住嗰啲友冇心机讲 啫。 所以好紧要噶，你哋咁样去留言。喂，佢 ban 唔晒你哋噶，佢 ban 咗阿郭俊啫嘛，佢 ban 得几人啫？佢唔通好似郑松泰咁 block Q 晒咩？唔得噶嘛。好紧要啊，所以你哋都。 即系你睇到呢班友佢哋做嘢嘅手法，即系佢哋挂住民主个牌头，但系其实做啲嘢系同建制一样咁样不堪啊嘛，仲甚至比佢哋更加不堪。 衰啲，因为建制派冇话自己民主。 系即系如果要我形容咧，建制派可能就真系新小人嘅，呢班仆街肯定系伪君子嚟嘅。 系，绝对系可以咁样，可以咁样讲嘅吓。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啦，咩？ 最后有少少嘢想讲多句啦。 OK， 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即係譬如之前神區都有停咗一排，休息咗一排啦，咁個排我諗大家以後都幾苦悶下，好多怨氣，冇人每個禮拜咁樣講下。咁即係我好記得咧，幾年前即係神區屌鳩蔡家陽嘅時候咧，講咗句，我諗好多益友都記得嘅，就即係話啊，香港一日咧有你班咁嘅傻膠左膠呢班傻閪懵閪咧。佢一日都要开个麦屌出佢哋嘅， 我话屌足四年添啊！嗰阵时话 啱啊啱啊，即系我觉得系要咁样做啊！即系你如果唔咁样做咧，呢班友系更加即系你联想下刘小丽个咁嘅嘴脸咧，继续咁样讲落去咧，系即系好火滚咯！咁希望城区继续加油做落去啦。 好，喂，多谢你的支持啊 ，Max， 多谢晒，多 谢。OK， 好，拜拜， 拜拜。 好啊，咁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就咩啦？啊， 好，你都拖到11点啦。 系1点啊，咩拖到一点？喂，好多亿又要求我哋开翻4个钟嘅，知唔知？ 我冇要求啊。 唉，唔系你真系你要啲影响应下啲亿友。喂，你听话民意啊，旺仔。 喂，我做睇波。 喂，唔系呢个呢、這个亿友听埋先。早晨，你点称呼啊？ 系神爷啊，我叫做。 哦，神爷，喂，你个电话好犀利喎，点解你个电话唔系我哋平时打开嗰啲字头嘅？ 系啊，电信管理局已经释放咗7字头同4字头作为流动电话号码啦嘛。 系咩？ 哦，咁犀利啊，系咯嘛，我见到以为啲鬼电话嚟咯，呢啲系神爷。 唔系啊，坚噶，呢个 call ID 系真噶。 系啊，咪我就好奇怪，喂，点解有啲咁嘅电话咧，系咪打得通嘅咧？咁所以就专登打俾你，因为我见你打咗10几次过嚟，你有咩想发表啊，神爷？ 哦，冇乜特别嘅，我见唔通谂住都准备瞓觉噶，不过咁啱你又打过嚟，咁啊讲两句啦。 系， 其实咧回归19年以嚟咧，呢、這个泛民咧， 吓 真系冇谂过有一日佢系做执政党。 哦，当然系冇执政意志啊，呢、這个系吓、 啊。所以头先咧，你又讲得啱嘅一样嘢就系，佢咧真系即系佢角色咧就系反政府。 啊 系啦，咁如果咧，好似今次即系头先我听到一半都冇听，真系准备瞓觉。 吓， 咁但系咧讲到田北辰嗰度咧， 吓， 咁而家咧就食咗佢只居啊嘛，咁佢又冇发言权噶啦， 系啊， 咁所以变 系啊， 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其实佢真系除咗呢一啲即系点讲系有反唔系有反之外咧，佢真系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咁样咯，就俾人个感觉就。 喂，佢连个议题啊，连可以反政府个议题啊，都俾田北辰啊食埋咧，即系呢班友做咩角色啫？喺个议会嗰度，议会抗争又唔做啦。喂，呢、這个民主又争取唔到啦，831呢个决定啦，系咪框架啦？喂，你又反对23条就多捻鱼嘅，因为依家已经自由党咧已经秋后算账。田北俊又搣柴啦，系咪？自由党咧就基本上濒临瓦解，得翻3条友，系嘛都冇牙力噶啦。喂，你仲点样？嗱，当阵时我要再讲一次，23条系纯粹因为嗰个功劳最大嘅功劳就系田北俊，第二个功劳就系周亮。讲完，唔系泛民，泛民系冇功劳嘅，唔够票嘅吓。 咁所以佢而家咧，唯一可以做一样嘢咧，就系不断喺度左撩右撩，就撩极都撩唔到之余咧 吓。 就喺度开几日坛嘢，好似阿黄之锋咁嘅嘢，搞完呢个学民先潮搞唔成咧，又开咗个众志出嚟， 都俾人 ban 嘅。喂，好简单一样嘢啫嘛， 不断都开众志搞唔掂咧，然之后又话唔知成立咗个，我都唔记得咗。早几日睇完报纸之后， 好多嘅，又南区万事屋啊，又呢又路啊，有得去搞啦，系咪？佢都即系，但系咧，我觉得系一样嘢啫。你头先讲得好啱嘅，就系泛民根本上已经系。即失去了他那个都不知道有什么角色，现在呢他找东西来了。为什么黄碧云搞那样元水事件，很多人呢其实不是住在那条村就觉得很巴闭很什么好成。但住在那条村的人反而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喂，当中那个想象的落差，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大呢？喂，你班友即是出面基本上不是啟程村、德朗村那些人来的，说讲到件事煲到很大啊，很劲啊，好什么啊，哇，即是很有问题，那班全部不是那里的居民来的，是外边那些泛民支持有黄丝来的，就黄碧云搞的嘛，这件事是哇不得啊，饮死人啊，啲元水，喂，那里居民不是这么想，真是啲村民不是这么想，为什么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们有没有去好科学地， 居民都冇去谂到咁大阵仗啊！同埋你睇到个投票个意向， 咪系咯嗱，事实上唔系我吹水喎，70.5%嘅选民系支持建制派喎，嗰度点解会有咁大嘅落差咧？有冇谂过佢哋系即系证明咗？首先我唔知佢嗰个核心嘅原因系咩，我到依家咧我冇作一个好科学嘅研究，但系就说明咗一样嘢就系、是。你泛民再去撩呢啲议题嚟到煲大佢，你已经失去埋呢个功能啦。唔好意思，你要撩啲嘢出嚟反政府，失去咗呢个功能啦。已经嗱，呢、這个好明显噶啦，已经系喂当阵时又揾商台啦，又揾苹果啦，铺天盖地头版报道，又话嗰度嗰啲点样啊，啲水喉像有问题啊，点样乜乜物物啊，煲到好大好大好大。 结果出嚟你到两成半嘅选票，你呢个系衰捻到不得了嘅。同意 咁著名，咁啊著名咗一样嘢就系泛民咧，除咗反对之外，个地区工作真系不及呢个建制派咯。 喂，仲有啊，系令到当区啲居民系严重反感。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你除咗你净系话解释啊，佢嗰啲新移民，喂唔好意思啊，喂呢、這个解释咧系好荒谬噶。如果系你话新移民啲人咧就倾向系投翻建制派咧，咁你就唔好喺嗰个区嗰度撩啲嘢嚟讲啦，已经系你唔需要帮佢啦。你或者天水围你都唔可以入，唔好落区啦。喂，唔科学噶呢样嘢。如果你纯粹话佢系即系新移民嘅，就会投建制派。喂，你罗冠聪都系保安人啦，啱唔啱啊？讲话讲，你呢个郑锦满啊，自称本土派咧，潮州人啦，啱唔啱啊？你有几多本土派嘅人唔喺香港出世嘅港员咧？呢个唔科学噶嘛，因为系喂你有啲友成日话要反政府反乜反贼，唔紧要，科学一啲，理性一啲，做多啲嘅研究，到底点解个落差系会咁大？唔喺度盲反，盲反冇用噶。你睇下啲居民系对于你呢啲反对派完全极度反感，点解啊？纯粹系因为佢啱啱来港落嚟，冇理由嘛，佢都系喂。佢都唔係懵撚得曬噶，係咪啊，大佬？ 最有趣、最搞笑咧，民主黨或者泛民啦、啊，部分咧就反高鐵，但係私底下又反高鐵團，你話係咪搞笑咧？呢 係啊，咁你咪唔 consistent 咯，係咪啊？你不過冇一致性啊嘛，你一路喺度反高鐵，你係咪應該始志不渝，終生都唔搭啊？你搞新幹線團得唔得啊？點解要搞高鐵團啊？咪先啊？唔系呢样嘢，佢哋自己都要谂下啦。你长久落去都系阴干嘅啫嘛。喂，你煲到好大噶呢单嘢系，完全系得唔到你预期嘅效果之余，仲要引起当区嗰啲人反弹啊！得浪启程啲人点谂啊？呢啲啊真系村民唔系咁谂啦。点解佢唔系咁谂咧？有冇去真系认真嘅考虑过咧？而唔系揾蔡子强喺明报嗰度写一两篇文就话哦，因为嗰当区居民咧有好多都系新移民，解释唔到嘅呢样嘢系其实。 离地咯， 唔系你解释唔到噶，咁你本土派有几多人系香港出世？嗱，我系香港出世嘅，咁但系你本土派里边好多人都唔系香港出世，咁你点解释到？如果你话因为佢系新移民，佢哦，因为佢喺香港接受教育，喂，有啲都唔系嘅中学师落嚟啊，咁点解释啊？如果你因为嗰个出生地而解释到啲嘢，咁唔使搞啦，你本土派冇希望啊，直头唔使搞，反对派都冇希望，唔使搞。唔使搞嘅直头，每日放百蚊人落嚟，你已经输晒啦。如果系咁，你纯粹攞个出生地作为一个解释嘅原因，有冇谂过点解嗰度系咁样？而且佢都唔系全部都系新移民嚟噶嘛，唔好玩啦，系嘛？根本上解释唔到，夹硬揾啲原因咧，就哦，因为嗰啲人好多都系大陆嚟嘅，所以咧就觉得饮完水咧都冇事啊，咁样喂系会唔会系笨捻柒得咁交关啊？定是你这个议题本身的设定根本上引起不到居民的共鸣啊，定是怎样啊？这些真是他们要科学一点去想咯，就不是我想咯，我不会在说的。 同埋佢本质都唔系解决问题，根本就成日都系要。 唔系咯，你真系揾啲嘢撩出嚟反政府啫嘛，你冇帮嗰啲居民啊，好简单啫嘛。 最紧要有光环同埋抽水。 嗱，你讲嘅嗰样嘢啱啦，喂，仲有你讲嘅嗰样嘢啱啊，阿神爷。喂，佢个本质都唔系为咗帮啲居民嘅，你本质就系揾啲嘢撩出嚟反政府嘅，反完就算嘅，怕咯有。咁你嗰啲水喉点啊？有冇有？即系佢哋冇后续嘅，总之系反政府讲完，咁样你都反到，即系俾选个房子俾你啦。咁样反到佢过去十几年已经反到好成功啦，嘥气啦。啲友真系唔系啲市民唔系白痴嚟噶，啲泛民唔该佢哋啦，唉，真系。 仲话纪念四周年都唔知纪念咗啲乜嘢， 纪念佢哋又几咁失败咯，系咪先？几咁个纪念啫，搞唔到噶啦，依家系咁咁啊，占领都俾你搞过啦，咁你仲搞咩？系咪先？都争取唔到咯。咁嗰阵时佢哋话升级系为咗证明升级系失败啊嘛，依家证明咗系失败咯，咁唔好再搞啦。 继续唱歌， 吓继续唱歌，好似话咁我哋几好啊，继续喺个台嗰度唱歌系嘛？啊！街都唔使去添，屌你喺间屋嗰度，大家自己听好啊，又开埋冷气，系嘛？ 就系咁咯，咪就系。 唔系你对呢班友真系，你头先讲咗好多都系，即系好啱嘅。呢班友真系嘥气啊！你嗰喂，你以前都话可以食住反政府嗰样嘢嚟到吸票，因为政府有啲施政嘅失误。 其实都唔关佢事啊。比如话沙士啊，嗰期咪有个七一效应嘅，关你卵事咩？泛民啱唔啱啊？唔关你事嘅，完全系当阵时咪弹起咗啲咩何秀兰啊，咩嗰啲咩垃圾区议员啊，俾你选入去个区嗰度，咪又系唔捻做事，大佬咪输捻翻俾啊，揾阿何来去选啊，系咪？咪输捻翻俾阿叶国谦，大把啲人啦、啊。乜捻嘢七一效应啫？唔知啊，以为你泛民整咗咩轰天动地嘅嘢出嚟，根本唔关你事，根本就系关自由党田北俊事，去反成功拖拉到廿三条，根本就关个沙士个天灾事，即系有啲话人祸啦，我唔知道有啲阴谋论，唔理啦，就唔关你事噶嘛，你泛民做啲咩出嚟啫？你咪永远食住政府嗰啲嘢咯。喂，头嗰几年就金融风暴、通缩系咪啊？负资产你咪食住呢啲嘢啫嘛，系咪啊？到近几年， 老本食大， 到近几年啲楼价又升到嘣嘣声，呢样又嘣嘣声，系嘛？你做咩角色啫？连依家呢个红磡站嗰单嘢都系由田北辰揭发嘅，已经玩完啦！屌你老尾，搞乜嘢仲？你连即系所谓领导反政府个角色都冇埋啊！即系呢班泛民真系不堪啊！好，喂，多谢晒电话，你冇咩嘢补充添啊，神爷？ 冇啦。 OK， 多谢你电话。 系， 好，拜拜。 系。 啊，即系话时话，我想问下你，兴旺亲，你咪香港出世嘅咧？ 关你咩事啊？ 啊，即系分分钟兴旺亲都唔系。 我喺红磡，唔知咩医院出世咯。 即系香港啦，吓、啊，即系你唔使九龙嘅广东。喂，即系咧，我觉得真系好唔科学咯呢样嘢，我想讲好耐噶啦。喂，如果你纯粹因为佢嗰个出生地而去判断呢个人系咪就喂呢？你第一嗰张票咧，张选票咧就冇写名噶嘛，冇记名噶嘛。 即系有，即系就算你喺大陆落嚟，咁有啲唔知咩压力，佢都冇人知噶啦。你投边个都 咁系咯。喂，你最终投咁唔通即系验指纹咩？好似阿陈文海咁话拎翻深圳验指纹咩含卵啦？我唔会信嘅。 有晒咁多人指纹都要咁即系好大工程咁去收集晒啦， 白痴 收集嗰张票嘅指纹啦。 佢验指纹喎，咁唔使投啦，以后都咁我哋以后投民建联，屌你乜嘢验指纹嘅，你戆鸠嘅喺度讲埋啲乜嘢？佢讲噶嘛，2016年嗰阵时话一箱箱选票都要翻深圳验指纹啊嘛，啊你信唔信啦、啊？吓、啊， 陈文海想照帮阿刘小丽拉票啊？ 吓、啊、系啊，你陈文海帮刘小丽拉票添，屌你咪怪力乱神喺度。 判断到有问题啦，同拉票。 系、啊， 即系好简单一个人叫梁耀忠，你都知道拜文班人系唔会有心去 白头佬， 佢真系抗争噶嘛？ 梗系唔理 你咩抗争啦、 啊。吓、啊，梗唔会咧，所以咧呢班友咧就系咁噶啦，啊输又搵又赖，咁你刘啲姚松炎上次输系点啊？因为啲阿婆惊住啲选票有个咩啊？咁你咪带个劳工手物去投票啦，吴家产，屌你老母，噏得长啦、 啊！选票乜啫？你掂啲咁多人掂， 都细晒。佢话如果真系验指纹嘅，大把方法啦，啱唔啱啊？咪带个胶手套咯，胶个洗碗嗰啲手套得唔得啊？吴家产即系投票，屌你乜惊要吸错啊？咁都。大人大姐，拎翻深圳嗰啲玩嘢賴， 成日話唔夠票，咁你算係託參 啊？係咯，喂，我最憎泛民一樣咩？永不反省啊，揾嘢抵賴，同葉青城基本上差唔多，你揾人賴啫嘛，賴到冇嘢賴啦，就賴人哋嘅出生地喺大陸落嚟嘅。喂，咁你當初第一呢班友，你又話要佢落嚟香港團聚嘅，你都係罪魁禍首啦。如果係個真實原因係咁，如果真實原因，喂，真實原因，如果係因為佢個原居地是大陆而令到他不投你的，是你自己掘个坟墓自掘坟墓啦，啱唔啱啊？但我都不相信这个真实的原因嚟噶嘛？你有冇科学啲再去即系调查下，而唔系屌你老母揾阿蔡子强日日佢镬镬都写噶，你睇翻明报啊，佢好多篇文章都系咁写噶，分析永远就话啊嗰个居民。 呢个蔡子强仲好笑，选前就话姚松炎有好多水位选口，唔知兜乜。 好多水位去输啊，系嘛？ 即系佢讲嘅水位就唔捻惊。 唔系你呢啲真系喂大佬啊，唔好成日都即系揾啲藉口，喂输咗咪输咗咯，你成日揾啲藉口去赖，又赖呢样赖嗰样。喂，讲下唔好听，梁天琦都系武汉落嚟啦，啱唔啱啊？所以俾嗰啲叶青城改佢花名啫嘛。咁但系咁唔代表佢原居地系边度系真系啊？即系呢样嘢系好唔科学咯。你问我就，我唔系大陆出世，但系我都觉得你唔系因为嗰个边一度出世而去，即系。喂，佢落到嚟香港，屌你乜？佢都已经系即系 喂，个网络世界又咁自由嘅，系嘛？依家你成日讲话 TVB 乜乜柒柒，冇人睇啦。一僆仔睇 TVB 嘅咩？含卵啦佢，真系海长毛话斋。即系你搵嘢赖，仲喺度， 喂， 仲喺度睇咪讲咪 CCTVB 限啲啦。嗰啲有对于嗰啲五六到十岁嗰啲或者嗰啲师奶有用嘅啫。啲僆仔都唔卵睇啦，冚家铲。啲僆仔睇乜卵嘢，知唔卵知啊？即系呢班友搵嘢赖到冇嘢赖，仲喺度又话，哎，依家好多报纸都乜嘢，冚家铲个僆仔睇文汇报啊？你同我讲。东方都唔睇，星岛都唔睇啦，啲咁啲僆仔都唔睇报纸，都唔会攞八蚊一买报纸，连个 app 都唔捻 down 啦。 系啲学校逼你睇嘅啫嘛， 逼你睇都唔捻睇啦，求其剪报乱齐咁写，乱齐咁做，唔好搵嘢赖啦。 嗰阵时都系咁做， 嗰阵时我哋都系噶，喂，佢话剪报，诶、哎，求其剪咗去，求其照抄两句就扮睇咗，根本都冇捻理解过成件事系咩，冇 digest 过嘅。唔好再呃人啦！唔该，你接受下呢个世界已经改变咗。我哋做呢个网台，其实杯水车薪，话俾你听，都尽量去接触多啲青年嘅群众，但系都接触唔得晒，亦都接触唔得好多。但系我哋都尝试去，即系喺呢个时代嘅巨浪当中，尝试去做一啲啊，哪怕嗰个效果都系好微弱。但系你就唔好揾嘢赖啦，永远就赖 CCTVB， 你老母閪根本都冇人睇噶啦。你咁撚多調查研究，你調查一下依家收視嗰啲觀眾有幾多係四五十歲以上嘅，有幾多僆仔啊，十八廿二啊，唔該你啦，啱唔啱啊？你嗰啲傳統媒體仲有人聽咩？咩商台、港台咩人聽啫？你個僆仔聽收音機嚇、啊，坐緊監嗰啲就會聽下杜文慧嗰個。 即系点 唱边缘啊？系啊，佢有个节目专系点唱俾嗰啲监狱嗰啲人听噶嘛？你老母唔好呃人啦！讲捻完出嚟自己唔捻信嗰啲嘢真系。喂，依家嗰啲所谓传统嘅媒体对于嗰啲后生嘅影响，基本上系接近零噶啦。我话俾你听系冇影响咁滞噶啦。佢哋睇啲乜嘢啫？系 Facebook 啊、IG 啊呢啲嘢啊，啱唔啱啊？ 唔睇啦 ，Facebook 都开始唔睇啦。而系 YouTube 都反而会揿入去睇下八卦下，喂唔该你哋啦，揾嘢赖嘅时候唔好再揾翻一啲十年前嘅原因啦。十年前 iPhone 年大家冇咁深入了解， 当嗰个 smartphone 未出现嘅时候，嗰个智能手机未出现嘅时候，我都仲接纳你噏嗰啲原因咧，仲可以揾嘢抵赖。当依家喂大佬三 G 都搞到依家变咗四 G LTE 啦，开始讲紧四点五 G 啦，讲紧屌你咩五 G 都嚟紧头啦。喂，依家嗰啲人已经改变咗世界噶啦，嗰部手机就系、是、你老母仲喺度嚟话系，即系左赖右赖又话，哎 CCTVB， 你老母閪佢都差唔多执笠啦，蚀咗六亿，你老味买个唔知咩星美啊，乜捻嘢啊，你老母仲喺度搵嘢赖，你冇得赖噶啦，咁都好啦，下次如果刘小丽呢铺，比如话你搵李卓人选啦吓，唔捻知边个，你再输你又赖咩？ 赖阿基咯。又话阿基搞到啲嘢， 系佢已经谂定啦。咁 唱衰民主派啊！ 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由上一铺姚松炎输之前开始，佢已经谂定揾啲人喺度赖啦。你都知啦，上次阿基冇选，佢都可以赖阿基噶啦。今次唔争在啦。 佢一输即刻话阿冯检基放软手脚啊嘛。 咁关乜啦？好啦，今次你民协全部叛变啦，何启明带领成班反骨仔民协嘅成员，咁你今次应该赢噶咯。你今次应该赢，又赖阿基啊！如果阿基去选你输咗，咁你又赖阿基啊？冇理由系咪啊？ 阿基哥唔选输咗，佢都赖阿基噶啦。 屌你老味，即系呢啲系捻人，咁即系证明你成个民协系废嘅，废柴你呢班系，成个党叛变咗，撑你刘小丽都输，咁你仲有咩好讲啫？啱唔啱啊？唔好揾嘢赖啦！呢班友依家近十年基本上就系不停咁样揾嘢去抵赖自己嘅失败， 会成自己冇人支持得嘅咩？ 系啊，你冇人支持咪冇人支持咯，你使乜揾嘢赖啫？ 努力咯、 啊。喂，成个社会环境已经改变咗啦，唔再系你咩李卓人咩马天尼走入嗰个公屋嗰个茶楼嗰度喺度挥手，好多人同你握手啊！呢个叫你行捻开啊，唔好意思，僆仔冇人识你啊。 识嗰啲憎你啫嘛。 系啊，识亲你都系对你冇好感噶，唔好意思啊。嗰时个社会转变咗，换了人间啦，真系唔该佢哋啦，仲喺度用紧一啲好捻保守、好捻传统嘅方法。你比如话印单张嗰啲，喂，你即系作为嗱，你都做后生过啊，陈兴旺系嘛？即系唔应该咁讲嘅，你而家都好后生啊！ 我通常都睇下咩奇怪嘢。 喂，你都好后生呀！嗱，你行出街有条捻样派咗传单俾你，唔捻睇啦，屌你老尾！转个头咧，就算你好有礼貌咁接咗，你下一步系咩咧？系搵垃圾桶啊！ 唔系，你睇下派传单嗰个人，同埋最近个垃圾桶，睇下咪知。 系啦，你最近个垃圾桶全部都系你单张，唔好呃人啦，大佬。 环保啲啊，刘小兰。 2018年仲派单张，我唔系否定派单张系冇用，因为咧你呢班政棍咧冇办法，你又要适应唔到嗰个现代嗰个科技。你又要做一啲嘢，令到你自己即系起码喺个社会嗰度曝光，你咪冇理由系咁就嗌咪噶，咁啊揾啲嘢做咪唯有派单张咯。其实呢啲嘢都系自欺欺人嘅啫嘛，有几多人好简单啫，有数据嘅。其实呢啲系，喂，每一个 post 其实呢啲咧用 commercial 嗰个 portal 睇到嘅，每一个 post Instagram 又好 ，Facebook 又好，嗰啲嘅受众你 reach 到几多人，你 reach 到佢几多秒，嗱呢个紧要啦。那個 Facebook 嗰啲嘢 Instagram 咧飞一飞就冇噶啦嘛，你知噶啦，飞一飞哦冇睇唔到睇唔到，系咪先？佢可能系你喺个 news feed 嗰度有出现弹个出嚟，但系佢唔会好深入去睇，佢嗰个专注力系得几秒嘅啫。好啦，你即系攞到张单张，你写鬼閪咁多字，除咗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咁捻有心嘅人，走去屌你咪攞你嗰张咁啊刘小丽嗰张宣传单张去宣读之外。有几多人啊？喺条街嗰度会认真咁睇啊，大佬，你老尾仲要印几版？唔好呃自己啦！呢个社会已经改变咗啦，啱啱仲写咁捻多呢啲咁嘅嘢，呃自欺欺人。我哋唔好呃人嘅，系嘛？你打谂下平时你自己个人嗰、那个，即系嗰个 behavior 系唔系同我所讲嘅差唔多？我观察嚟嘅呢啲系，包括我小弟自己都系咁。我屌你谂住接咗张单张，你会好详细喺度抡？除非嗰一日好捻无聊啦，冇嘢做啦，冇嘢做得好交关啦，系嘛？一定系抌噶啦，冇得呃人嘅啲系啊。佢话都有用，佢话有啲嗱阿沙天浩就系有啲公公婆婆未必睇电子嘢，我又梗系知啦。我就讲紧啲僆仔嘛，所以就唔好揾嘢赖啦。佢话诶，佢、哎、CCTVB 可以洗到脑，你洗嚟洗去都系嗰班友，而且嗰班友系不断咁消亡紧噶嘛，系死紧噶嘛，大佬。 唉、哎，就算佢睇即系啲僆仔睇 TVB 都唔会睇新闻啦。 咁啊系咯，喂，你睇嗰班友，喂系啊，佢洗咗嗰班咁嘅中坑啊老嘢啊，系啊，佢不停咁洗，嗰班友系不断咁死紧噶嘛，嗰班友唔系少日夫嚟，咁唔会一百岁啊嘛，个个都点你一百零几岁啊嘛。不是孙统年间出世的嘛，班友在不停地，一定是不停地，人是少紧的嘛，啱唔啱啊？呢个冇争议啦。咁嗰班僆仔就唔捻睇嘅。咁你话嗰个电视机洗到脑，冚家铲洗嚟洗去都系同一班人，个收视率不停咁跌。你老母仲喺度用紧同一个原因去赖，十年前都仲可信啫。你唔通依家话嗰啲僆仔走去买 TV Super 去睇你咩？睇都睇 Netflix 啦，系咪啊？即系唔好呃人啦，我觉得系你嗰啲原因根本都唔系接地气嘅，亦都唔系嗰个现实嚟嘅吓。有啲话接郁文单张先会睇咪系咯，咁你对嗰个人本身有兴趣，我都会睇。如果我系接到郁文张单张，我都会睇，我都承认，因为本身我支持佢啊嘛吓，就咁简单。如果你譬如话无厘头有个人派张嘢俾你，唔会睇啦，系嘛？譬如话我接到嗱，我啱啱写信箱接到。某区议员工作报告，喂，好老实讲，我都唔睇佢啦。不过我都会投佢，系嘛？因为识得佢，因为我支持佢。但系佢睇嘅我唔系好，即系我好老实讲，我都冇睇佢做过啲乜，系嘛？就咁、 是、啊。我接到呢个张超雄嘅工作报告，我系一定会睇嘅。 唔系你会睇佢有冇撑呢个南亚假烂片？唔系，因为你已经咧俾，即系咧，其实所以我咪话我哋个台系会互为影响咯，就系因为我哋开始睇佢咧，系睇佢做紧啲乜卵嘢，系有问题，我哋监督紧佢，你明唔明啊？因为嗱，比如话好似我头先讲个区议员咁，喂，我都支持佢咯，我唔使睇啦，系咪？你通常你睇嗰啲都系你唔支持嗰啲人喺一边咗系，你监察佢，睇佢写乜卵嘢， 你都好中意睇刘小丽啲嘢噶。 吓、啊，正如我哋中意睇刘小丽一样啫嘛，我都系唔撑佢先睇佢嘢啫嘛，系嘛？就系咁啦，真系改变得好紧要噶啦，唔该佢哋啦。喂，开始我哋都即系，喂，我哋其实哇呢样嘢，我哋退网，我退网嗰阵时候都有曾经同你表达过。喂，到底其实我哋系唔系都会开始即系落伍咗咧？系咪都会开始勾咗咧？喂，我哋都有呢个反思噶，唔好意思。真系有噶呢样嘢系，我都打过俾你讲。喂，到底即系我哋再咁样做落去，即系到底会唔会系 即已经是有已经勾了呢，是吧？即已经是接触不到一些青年啊，或者各样。喂，我们需不需要有些转变？喂，我们自己都有思考的，这些东西。喂，连我们一个这样这么逗来的一个网台的直播，都不是网台啦，都一个直播，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思考。喂，你即作为这么多政党，这么多资源，你有没有想过的，这些东西？不是找个黎敬伟咩民主党整个咩宣传部。他们有个什么创意媒体部就可以的，你都没有创意，屌你老尾，蛤？ 被钱请回来 了，被钱请回来 City 的，以前读 City 正正的，黎敬伟啊，整个创意媒体，创意媒体部不可以的，勾晒了你们，我都担心自己会不会勾了，是吧？何况那班友不知道，唉，真的不懂说，真的。好啦，咁我哋就即係节目时间都差唔多 overrun 咗，唔好意思啊，兴隆陈吓， 玩咗好多添， 玩咗好多，唔系，但系呢啲真系我哋嘅一啲感想嚟嘅，真系你要不停咁样去喂嗱，好老实讲，老嗰班又不停咁样挂柴，必然噶啦，呢、這个人嘅即系一生系嘛， 一票咯，佢哋就 吓，咁你而家要接触多啲一啲嘅即系青年嘅群众噶啦，必然嘅呢样嘢系，如果你个台。或者你嗰个直播就慢慢消亡啊！呢样嘢系一定嘅， 唔系好似商台嗰啲咁咯，变咗。 啲商台，你而家屌你 咩？即系佢嘅年龄层慢慢老化啊嘛。 喂，你 即系以前中学好多人听， 以前中学好难听， 而家咪中学嗰班 人， 听 咯，系啦，咪嗰班人听咯。喂，你有冇听啊？嗱，我真系冇接。嗱，我咧唔知系我识得人少啊，定系点啦？吓、啊？都唔系唔少嘅，根本上我都唔识得有任何一个人啊，系开收音机，系僆仔喺屋企嗰度开商业电台嚟听嘅。最多我识得一个系听 app 啫，冇啦。你呢啲啊，你老化得几紧要啊？呢样嘢系，所以我见到佢揾阿陈奕迅去做呢个商台嗰个直播节目。你依家你谂下，你接待都要同我哋呢啲咁嘅傻仔系咪？可以话傻仔啦吓啊！佢哋会当我系傻仔啦，冇所谓啦。乜你同我用同一个？平台去直播吓、啊，喂你大台嚟嘅，你大气电波嚟嘅，又要逐排讲到自己几捻威水，一年赚几多千万，一赚几多钱啊？系嘛，唔好呃人嘅呢啲嘢，咪继续咯，系嘛？佢依家都赚钱，佢有盈利嘅，系咪啊？ 咁 但系 好多人系局听啊，即系净系听到呢啲冇网络嘅时间 吓。啊，但你嗰个人数有几多少呢？我谂啊，如果真系做一个调查出嚟，吓捻死你啊！嗱，到依家为止咧。呢、这、一个嗰、那个咩尼尔森咧，就有做呢一个电视嗰个收视率调查，电台冇嘅，电台系佢自己口噏嘅啫，冇调查噶，冇一个有公信力嘅第三方嘅机构去做一个收听率嘅调查噶。以前曾经有一次啊，已经系十几年前噶，你而家调一次啊，吓死你！话俾你听，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商业电台嗰个大气电波嘅收听率，是真的高得很撚交關的話，他是不需要在 Facebook 那裡搞直播，也不需要在 YouTube 那裡開一條 channel 出來做一些視像的錄影，他不需要這樣做。如果他的大氣電波真的這麼撚犀利的時候，他什麼買你怕啫？有射自然香嘛，你擺部收音機回家，你都要聽啦，是不是？ iPhone 沒有嘛， Android 有啦，是不是？內置的嘛，喂，他都拿來聽，沒有人聽嘛。你才要在这里不停地转变嘛，换那么多花神嘛，是吧？衰撚到跟无敌神驹一起用 YouTube 和 Facebook， 你不要用啊，笨，是吧？就是这样咯，你已经是老化了这些平台啊，那我恭喜他咯。所以泽哥的节目很犀利的，真的。哇，一开个 Facebook 四五千人看，那个 Late Show， 是吧？ 真的好看嘛，这个。 真的当然好看啦，是吧？你仲喺度商业电台嗱，我唔系踩陈奕迅啊，唔好又一阵起晒杠啊！嗰啲 fans， 我系踩商台啫，所以肥婆走得早噶，走得及时噶，话俾你听。佢 咁样变咗亡国军啊嘛， 佢 就 喂，佢梗系啦，佢梗喺最辉煌嘅时刻走啦，大佬，佢几年前已经走咗啦，冇做商台啦，已经，因为佢如果再就算我话俾你听啊，就算依家邵逸夫，屌你咩呢个李孝和、周文怀翻生都搞唔起噶啦，电视台系，即系等于你呢个咁样，喂你揾翻周亮啊、余铮呢人再搞咩电台，搞唔起噶，嘥气啦，根本你已经唔系你嗰个年代咯，你嗰阵时就寡头垄断局听系嘛， 喂，依家一上网乜柒都有啦，乜閪都有啦，使唔使睇你啊，大佬？ 仲要系可以飞捻晒啲 飞捻晒广告， 劲长嘅广告， 装 app block 系嘛？吹啊！咁你点啊？咪企晒喺度咯，都唔识变通。我哋啊，都唔好咁讲话好叻，形屎形屁。喂，但系我哋都成日有个危机感嘅，你知唔知啊？成日都惊有一日，喂，会唔会即系我哋都勾捻埋？咁啊，扑街啦，系嘛？一定要噶呢样嘢，佢自己谂下啦。不过，唉，呢啲系嘛？嗱，有一位益又话 S P U 咧，就话起码大气电波同网路各占一半。我估唔止啊！你嗰佢嗰个商台嗰个网路唔止噶吓。我个判断 佢 Facebook 直播咁成日直播呢咁嘅郑裕玲。 嗰咩嘛？咩口水多过浪花嘛？佢唔系靠咁样。佢唔系再靠咁样去 keep 住嗰个曝光，佢仲有咧人听咩商台？ 咁晏昼时段冇乜人系会认真听噶嘛？ 唔系佢开住有把声啫，咁你咪啱咯。啲人如果开 Facebook 嗰度， 即系咩即系迪士佬咁啊，系听三曲听歌啊？ 吓，唔系啊，嗱，你又真系讲搞笑喎！一啲迪士佬因为基于嗰啲数据咧越嚟越平咧，好多都无限 plan 咧。嗱，我啊真系见过咧，就有人咧真系听 D 100嘅，同埋咧系听呢、這、一个郁文回客室嘅，我真系见过。 咁你坐的士坐得多啫。 吓、啊，咁啊唔好咁讲，屌！ 我少坐啦，我即系的士嚟听咩马路的士嗰啲嘛，路路畅通咁样。 啊，马路的士守望相助，多谢二高加气站熟出石油气气圈为的士司机打打气。你老母我都识背啦，啊！ 的士都系要听呢啲嘛，咁啊焗听啊。 啊！依家由 Didi 带大家睇一次交通消息， 访问下边个咩？ 啊！依家由 Didi 啊，带大家睇一次交通消息啊，将军澳隧道啊，龙尾啊，电话机楼啊，屌你龙尾真系无捻聊，屌你背捻到我都识背啊！点听啫？系咪先？唉，真系就系咁啊！嗰啲 不过佢而家睇马路的士都可以上网，即系用嗰啲 app 睇噶嘛。 咁啊系咯，仲快啦，系嘛？ 即系你上 Google Map 定嗰啲咩地图？ 喺 Google Map 仲劲啊！ 边条红线啊？知塞车。 啲红线系嘛？已经知啦，一刹字啊，唉，仲使鬼听你咩？系嘛？嗱，Steven 都话啦，听过有的士佬听郁文咪系咯。嗱 ，Van 仔都常开心机。咁 van 仔佬我都真系成日见佢哋好中意听阿郑子诚嗰个音乐情人吓呢、這个事实吓，吓 喂呢啲唔使用脑啊，即系佢哋其实主要都系呢一类嘅观众咯。你播乜佢都唔系好认真听。 你播乜佢都听嘅，咁嗰类咯，系嘛吓就系咁啦。咁啊已经系你话有啲僆仔听啦，我真系从来冇佢听过，有啲咁样咁奇怪嘅癖好，真系听收音机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喂，你上网睇乜鸠你有啊？ 咁咪系咯。唔系佢话我，但系有啲人会听光明顶唔出奇，但系佢一定唔系攞部收音机出嚟听咯，吓、啊，屋企都冇啦，冇嗰啲一样嘢啦，摆喺博物馆啦，嗰部三洋牌收音机，屌你咪立体声广播，卡式带录音，屌你真系2018啦已经，系嘛？喂，依家嗰部电视机啊，都唔系攞嚟睇无线噶啦，已经系攞嚟睇 Netflix 啊，攞嚟打机啊，或者博。好似阿 Marco 咁样博电脑个 mon 嚟睇郁文会客室啊，睇呢一个阿博士嗰个那些年啊，你明唔明啊？都唔系攞嚟睇无线噶啦，已经系。 阿博士个那些年都好睇 嘅。好睇，咁啊博落个 mon 嗰度睇咪犀利咯，高清广播系嘛？就唔系攞嚟睇电视，个电视嗰个再睇个躯体一样，个灵魂唔同咗啦，系嘛？就所以唔好揾嘢赖啦，真系泛民系。仲喺咩 CCTVB？ 屌你妈！佢日日唱红歌，使唔捻到啲僆仔佬啦？揾笨柒咩？ 咁佢日晚晚都揾阿肥妈叫人去大湾区买楼咧，边个？ 咁咪咧有人听啊？有谭文豪咪听咗去买楼嗰时喺大湾 区，唔系僆仔僆佬。 啲啲有啲僆仔会俾佢洗脑咩？屌你咪你自己嗰啲有嘥气揾嘢赖啊！真系。嗱 ，Edward 都话啦，电视机开 YouTube 听神区直播咪系咯。喂，依家真系犀利，嗰啲智能电视咧系有内置嗰啲 app 咧，之后唔使驳线嘅，连 WiFi 连乜柒， 内置 Android 啊嘛， 系啊，内置咗一揿出嚟睇， 屌几咁方便，睇你无线电视咪系嘛？我成日耻笑噶，喂，你嗰班咪有仲喺度网中人年代、家变年代，你老母做十分钟嘅节目就播五分钟广告，喂，屌你老母勾唔勾啲啊？嗱，我睇马咧就焗捻住睇嘅啫，我都消音噶，唔好意思，我睇马真系焗捻住睇 J2 嘅，冇得拣。喂，依家咩年代？你仲用翻五十年前嗰种嘅方式去卖广告，买咩嘥时间啦？话俾你听，烧钱嘅真系。点睇一种？喂，依家已经唔兴卖呢啲咁样嘅，即系广告啊，即系咁黑 sell 嗰啲人唔睇噶啦。依家啲人系睇咪睇，系咪就系嗰班老嘢咯？吓， 即系你讲。都咪即系有啲声想洗人脑咯，即系即系东方水疗食食支嗰啲嘛？ 咩东方水疗？阿叻都赞好嗰间啊！ 即系 你好桑拿嗰间系 东方嗰啲，即系就系 叻哥都赞好， 纯粹洗脑嘅，唔系好有意义嘅啫。 吓，佢冇意义啊！边有人睇啊？即系等于依家嗰个喂，以前好多人睇嗰个什么，即系东铁嗰个电视机有线电视系嘛？新闻快线，喂，依家边有人睇啊？我耷低头睇自己嗰啲嘢啦，乜捻都有得睇啦，使乜仲睇你嗰个有线电视啊？啱唔啱啊？勾捻晒啦，已经，仲得闲喺度播咩娱乐新闻？嘥时间真系，即系佢哋接受唔到， 咁无聊啦， 接受唔到嗰个现实，同埋嗱，有啲人话一百毛咁卖广告，嗱，有一间嘢咧，就真系要赞下佢嘅。吓、啊，就唔系隔篱饭香喎，嗰间嘢有澳门街搞嘅叫微辣，嗰间即系 Facebook 嘅 page。喂，佢依家咧好多短片都系卖广告嘅，嗱，佢卖广告咧你唔捻知喎，开头系，即系佢卖到最尾先至 show 嗰个嘅 product 出嚟咧，最最尾几秒。嗱呢啲啊就真系犀利啦，喂，连我呢啲咁卵样嘅人咧都接受得到嘅，吓、啊，即系佢起码吸引咗你去睇，唔系睇几秒，系睇佢嗰啲短片。即系大概一分钟到啦，佢哋嗰啲片系亦睇晒，其实一百毛都系用紧呢啲类似嘅方法卖广告嘅啫嘛。依家系要咁噶啦，植入式系嘛，就唔系屌你妈喺度嚟咩咩咩咩十分钟、五分钟嗰啲，唉，俾人睇啊嗰啲啱唔啱啊？嗱呢啲就犀利啦，呢啲一百毛我都唔系好支持佢，不过佢哋卖广告系叻嘅，微辣都系叻嘅，系嘛，就咁啊。 嗯，利数都系叻， 利数就又劲添啦！有冇睇嗰张电椅啊？嗰张 有睇个咩只古 set 啦？ 唔系你有冇睇嗰张电椅啊？嗰张好好笑嗰张， 其他边个？ 唔系 电椅嘅，个煲嗰种啊？ 吓，嗰集揾阿卢觅雪出去坐嗰张嘅，嗰张凳啊 ，Vanny 啊嘛， 系啊，嗰张就系嗰集好鬼好笑，就系咁咯，系嘛吓。咁啊，睇下先，好啦，我哋节目时间系咪差唔多？兴旺仔，我都讲好多感想啊，变咗老人院噶啦， 差唔多咗好耐啦。 啊，差唔多啦，咁好啦，我哋唱晚安歌啊，系啊，幸福儿啊，Candy 有睇啊，系啊，好啊，我哋唱晚安歌，咪即系咧，我哋真系希望嗰啲有自己反省一下啦，唔好下次又输咗又赖新移民啦，系咪？因为你一手引入嘅呢啲系，因为你切腹啦， 咁你咪要认错先， 即系你认咗错先啦。 应该引入啊？ 喂，如果系咁啊，投叶柳啦，屌你谂乜叶柳嗰阵时一早话到明系唔俾包落嚟啊？记唔记得嗰阵时做保安局局长？ 啊，边个啊？基哥都话要， 阿基哥要修改基本法，堵截呢班人嘅漏洞噶啦，晒气衰班友，屌你咪搵到冇嘢赖，搵嚟赖。主要我只睇唔起呢班人嘅，你输唔起，因为其实基本上咧，佢就系一个大规模嘅陈云根，可以咁讲，搵嘢赖，搵人赖。 陈云根 系啊，陈云根就小规模噶嘛，佢系大规模噶嘛，佢讲紧到里边有啲人自己都信捻埋先好笑嘛。 即系讲起陈云根，其实都讲得又唔清唔楚啦。佢究竟系要永续基本法定修改基本法，自己都唔知嘅。 吓、啊。哦，咁佢都系一个名目啫，即系等于天地会嗰个反清复明一样。 系啊，你谂咩？其实同我，即系我斗点样闹我啊？问我睇咗呢个基本法咩初二未啊嘛？ 咩初二啊？ 改咗初二未？问我睇咗未咁？ 吓、啊， 鄭松泰同近文之寫嗰本係嘛？ 係。 不用看了，浪費時間了，他們基本法都沒有看了，如果有看過呢就不用搞什麼香港共產黨了，你看看第五 條，第四條還是第三條， 第五條啊，是五十年不變，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那搞什麼香港共產黨搞不能搭白的人， 你港獨組織應該取締，這些組織應該取締嘛，都 取締剛剛取締，所以郭博士那個要求沒問題的，喂，大佬讲明噶嘛？ 系郭佩凡啊嘛？ 哦，那个郭博士啊，系嗰个唔系郭博士，大佬个郭唔系郭 ，OK？ 讲清楚系啦。咁即系呢啲友真系，喂，如果你要修改嗰、那个，即系你要改变香港嘅生活方式咧，就修改基本法，就唔系搞武装革命吓、啊。即系呢啲杨继昌真系，唉，好啦，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唱晚安歌啦，好唔好啊？ 你讲好多次啦， 欢乐今宵再会，各位亦有晚安。多谢各位亦有收听，拜拜。